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系边个喺度？ 系 我喺度，系 Hello， 我系港产不打， 系仲有马仔， 系马仔， 同埋 Sunny 系啊，今次我哋试咗加多条线啦，一齐我四个一齐讲，我哋系啊，咁唔知一阵会唔会有咩断线嘅问题？唔知都试下先，咁啊唔使一阵，我哋前后脚，我可以一齐讲下啲戏，因为个别都有睇到少少，系啊。喂，咁今个礼拜有冇咩戏啊？咁样，喂，其实有啲嘅，系啦、啊。咁起码呢、這个嗱，我唔知拉萨无名英雄大家当唔当科幻咧？都系佢其实系一个历史嘅事件嚟嘅。咁啊，不过咧佢系玩呢、這个即系呢个太空总署啦。咁其实你睇到尾嗰度咧，嗰度都几即系虽然唔系科幻，但系都有一种即系嗰种 直接科学边个话系嘛？科学片吓，佢好建基一啲理论，又有啲计数嗰啲咧吓，即系科学片系嘛？ 不唔知有时你都可以当科幻嘅。好啦，咁另外一套咧，提早即系叫做，其实优先咧，但系就劲多尝试噶啦，已经，所以不如我哋今集都讲下啦，咁就系 LEGO 啊，蝙蝠侠英雄传嘅，咁都讲埋佢啦，不如好嘛？系，咁仲有一套啊，仲有一套就可能搞鬼啲，就可能会唔会细路仔啲咧？呢套就叫魔兽电车，系啦 ，Monster Trucks 嘅，系啦，咁样嘅，咁主要啊呢几套啊，有冇一仲有冇边几套咧会讲？系咪差唔多啊？我哋讲呢几套， 系啊，系， 系好啊。喂，咁啊，不如數下榜先啦，好嘛？ 系 系第一位， 系第一位声称梦女人。 哦，哇，咁犀利啊！即系呢、這个 仲要赢好多喎，数上去见差成万喎，冇咯， 好犀利啊，好犀利！ 平时三千几啫嘛，即系如果平时啲系咯，即系多你我新即系都长假期咁感觉。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都有好欣赏价值嘅，阿不打都睇咗话，即系佢嗰个。音樂啊，同埋即係佢配合到音樂嗰件事就做得好好咯，係咯。 冇錯冇錯，即刻我補翻個，係啊係啊，有嘢值得讚嘅。 好，第二位， 《生化危機：終極廝殺》啦。 嗯， 喂，呢套啊真係搞嘢喎！喂，我你見我開曬文啦，開波啦，咁但係好多網民鬧翻我，喂喂，我正啊咁樣。喂，越講就越嚟越好嘅喎，佢即係頭兩個禮拜冇咁勁喎。 O、 okay? K， 有人讚啊！我聽到出邊係。 咁佢講啲咩？ 係啊，係啊。赞翻住， 赞乜嘢？ 就都系赞话，即系紧张好睇咁样咯，点？ 比起之前嗰几集， 由头打到尾咁咯。 系啊，比起之前几集真系系嘅， 冇错。 嗯， 系啦， 即系第三就《魔海奇缘》啦。 冇错啦，阿肥佬啊，系啊， 系，跟住第四就撕裂， 系， 哇，仲喺度嘅，哇，好强啊，生命力好强啊。 都有人觉得 OK 嘅，不过佢其实长线已经缩到得翻七廿几嘅啦，七廿几场啦。 系，跟住第五就拉萨无名英痴应该。 sorry 系英痴 系 啦，噏错 系要更系英痴系啊！我上个礼拜都讲英雄系英痴应该。 英痴系咁，不过呢个咧就当然见仁见智啦，即系其实好睇嘅，中意人都话好睇，不过咁有啲人觉得前边就都系会冇咁精彩啦，因为始终佢都系讲佢啲背景嗰阵，系一阵会讲嘅。咁呢套就变咗唔系咁大众口味嘅，相信系啦。但系中意 咁 第六。 啊，第六啊 ，LEGO 啊，蝙蝠侠英雄传。 但呢个其实未正式上嘅，系嘛？ 未正式 系未正式，下礼拜 下个礼拜 九号先上。 一啲场都好多嘅，系啦，咁同埋去到 weekend 都加到夜晚都有啊。 嗯， 错。 哦，咁一阵都会讲啦。OK， 咁啊，第七 系《小蓝忍走记三之吾家游戏》。 哇，呢套真系主要靠到 有口碑啊！不过呢套真系有口碑。 啊， 港产片嚟计，佢有口碑。 阿平喎，真系系咯。 系啦，都系嘅，嗱姐都 OK 嘅，嗱姐入边都会出嘅。 唔系，转晒咯，我见个个都系讲紧嗰个，系啦。 咁嗰个养眼嘅眼灯太残眼啦， 吓。而家带动埋啊，呢个用铁甲万能盒嚟招来嗰只嗰个烧牛肉嗰间。 系系，我知爱美神，爱美神系。 就系飞弹啊，主要系。我问喂，即系点解净系得块板食？因为我想食爱美神飞弹有冇啊？ 系。 好。第 八 啊，对 ，sorry， 第八系，唔系 西游伏妖篇， 系第八系西游伏妖，系搞到乱咗。 好，仲喺度撑住啦。不过我见咧，即系跌都紧要嘅，嗰啲即系啲长次，即系 唔系长次度仲有过二百啊。不过即系个票房就插咗少少，系啦。 系啊，票房即系票房跌都紧要啊。 咁啊紧， 不过佢都过二千万噶啦，系啊，过咗二千万。 咁啊系，即系佢系咯，不过就后劲就冇咗啦，系啦。第九 系啊，肯定冇咩人住嗰啲咁劲啦。 系啦，第九 系《宠物小精灵》电影版，我好长嗰个名，费哥。 哦，宠物小精 灵。系啊，费事讲，系啊，多自动画呢套真系黐线。但系真系冇人睇咗咧，真系，我真系唔系 Pokemon 嘅年代。 哦，咁有人睇，即系我哋冇啫，系咯，肯定有人睇。 我哋冇。 唔系佢尝试唔多嘅，本身系啊。第十 系十个拆弹的少年。 嗯，啊呢套都 呢套我未睇啊，呢套但系想睇咯，我可能今日或者听日睇咯，系啊。 咦？呢套系 即系要去翻八点先睇到。 新年系咪睇咗嘅？有冇睇到呢套嘅？ 冇啊，你、 哦、你未睇啊？呢套我唔紧要，唔紧要。咦？咁啊嗱，嗰、那个 Triple X 三 X 咧就跌到11啦，系啦，已经系啦。咦？咁啊有套新上映，头先唔系讲过呢个 Monster Truck 嗰个魔兽战车咁冇嘅，就咁讲嚟开刀咁。 有啊，12位 去 咗12位啫，因为佢其实个场次都唔多嘅，系啊，都系得30场到嘅啫，系咪啊？ 系同啊，除咗小精灵一样嘅啫，得20几场。 系咯，得20几场嘅啫，其实系咯，咁但系佢系正常嘅，系咯。 嗯，系正常嘅，系啊。 咁佢即系可能 咁啊，小朋友戏咯，其实排面睇 poster 都坦白讲都正常咯。 如果当小朋友戏，佢 都问啲嘅咯。 唔系，因为佢系冇普通话配音啊，咁啊好舒适嘅。 系。 系啦，冇办法。 系啊系啊，啱啱啱，小朋友戏冇配音冇争。 啲人会 expect 有咯，系啦系啦。好啦，咁有冇啲再系新定系已经喺下边嘅咧？有冇？ 我而家望望先，睇先，我不低头都系9号 嘅。加嘅，但呢个可能系优先嘅，系咪咧？ 多优先，都系佢好迟添啊，要16喎，都仲未起下个礼拜，系啊，情人节后先上公 噶。 新上咧啊，有套《型人狗制队》都系下个礼拜优先啫，都呢套好睇喎，福山雅治，系啊，好耐冇见噶。 OK OK， 好嘅。 咁跟住咧，数到去话我睇到32，哇，《猖狂帝国》都有优先喎，咁劲嘅喎，都系优先，冇啊，真系全部优先啊，冇嘢新。系。 咩咩一樽玻璃的心呢啲咩嚟嘅咧？啲？ 一出或者呢个咩噶？又系文艺嘢嚟噶，又好似有提名金像奖，都唔系最佳电影。 唔系讲， 又系一场 内地啊嘛，玻璃心啊嘛， 系啊，冇错。 西片嚟嘅，西片。 饮酒咁样咯，点样又救翻妈妈咁样，好似宇宙妈妈咁样。 唔系讲内地玻璃心嘅 ，OK。好， 冇错。 好嘅，咁啊，其实都系系咯，咁啊，功夫瑜伽就印度片嚟噶嘛，阿北打话佢。 系啊，我真系我尝试将中国电影带去印度啦，有历史上嘅意义啊，大家真系唔好笑佢，不过我哋又唔睇嘅，系咪你唔错啊？佢咪做印度市场， 印度本身 系咪先冇做错嘢噶？ 系啊，印度本身好中意睇香港嗰啲动作片嘅，其实真系 系啊，咁都食同个 brand， 但系印度真系有人食噶嘛，起码得出啦，印度啲人 真系食，所以其实唔出奇，一啲都好，就系正常啊。不过我 系啊，真唔出奇嘅，佢行径系啱嘅，即系都系帮中国电影带出去嘛。而家成日又话中国成日都内销嘛，电影系啊，咁啊软实力咯，展示软实力，咁佢都不嬲奶共啦，咁奶到尽。 今年想搞 先系啊，合理系啊，合理。 咁啊，系文化上嘅冇所谓嘅，咁佢又唔系宣扬啲咩政治系咪先？咁都系即系都系电影嘅 ，OK 嘅。如果 sell 系啊，冇错冇错， 系唔系咁佢开到可能或者第啲人都可以有得做噶嘛，系咪先？咁你唔中意睇 成 龙嘅，如果得咯，咁可能咪第啲人都可以拍噶，系嘛？咁又未至于唔好嘅，系啦，好。好啦，咁以上啊，系香港嘅观众以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以作参考嘅，又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嚟，我哋开始讲嗰啲戏啦，咁啊唔中意穿桥啊，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啊，熄机。喂，好啦，咁讲边套先？边套？ 哇，呢套啊，喂，我快讲会唔会快？我少讲啦，靓啊，即系点做？ 哦，好啊，好啊，好啊，但系少系啦，都唔系科幻，不过都 系啦，咁啊。冇錯，拉下靚啊，即係呼聲好高啦。嗱，我就即係我技術上佢真係正嘅， 嗯， 係啦，即係歌舞片嚟計啊。咁啊，同埋我擺佢就即係佢好個比例好咯。即係你知有時歌舞片啊，咩孤星類嗰啲咧，就全程唱噶嘛。即係所有一句對白都冇，係所有要講嘅説話都係唱嘅， 係啦，講幾句就有唱噶啦， 系啦，咁但系呢套好，佢个比例攞得好，就佢真系有做戏嘅。咁同埋个戏咧，佢又唔系话好夹，即系夹，即系个歌舞个比例咧，佢好适中。咁同埋佢出现嘅时间咧，系真系描述个角色嘅，一定系有啲角色嘅大变化，例如佢第一次表白，或者第一次邂逅，或者叫做佢哋第一次闹交，咁即系未必系呢啲，系一个喺个情绪上推到嗰个位，而又唔想纯靠对白演绎啦。然後就配合叫做情唱歌跳舞去交代，咁係真係做到嗰啲叫做好似叫融情入嗰個歌舞啊，即係有意思嘅變咗個歌舞，就唔係話純粹為咗要 fulfill 歌舞片，要做啲即係熱鬧鬧嘅場面就跳咁樣，咁呢樣就 即係嗱，佢仔哥冇個處境，佢真係一定靚過曬你華麗上班族啊嗰啲嘢，所以變咗就即係好大對比，係係咁當然你話呢套比啊好鬼冇用啊，好似啊真冇冇。咁啊跟住咁，因為我都睇埋52Hz I Love You 嘛，即係艾德勝嗰套，艾德勝嗰套都係歌舞片嚟嘅，咁佢都一樣係有對白、有做戲，然後就跳舞。咁、那個位擺得咧，人哋又靚好多啦。即係就完勝就一 KO 咗藝德勝嘅，即係人哋係個情緒位咧處理得好，然後唱咯。咁呢樣就第一讚啦，第二讚技術啦。咁佢嗰啲歌舞咧，其實你知拍歌舞咧，咁你見印度啲好多咧都好多時會碎縮嘅。咁但係佢又夠姜去拍歌舞，佢一直過，即係一縮到底嘅。咁有兩三場場口都一縮到底嘅，包括最 amazing 就一開始咯，所謂因為我睇吹喇話真係喺歌舞拍過。即公路嘅咩唔知話好多個 dancer 啦，咁400個 dancer 就公路塞車咯，咁就第一次交代啊男女主角邂逅，咁嗰場就大型歌舞，係啦，咁一縮到底喎，哇部鏡頭揈來揈去，入埋車入邊喎，出翻嚟玻璃窗喎，跟住扯翻高喎。扯翻高拉歪見到個公路，跟住順住行，跟住啲車唔同人出嚟跳舞，再大歪索，咁即係一索咁冇得偷電。咁呢啲技術咯，因為你知索到底你就咁多人咧，你中間時間有一個甩，你都要再重新拍過，係啊，好嘥時間啊嘛。咁嗱，即係玩得靚，咁亦都我覺得 amazing 嘅，即係個即係依個 situation 用一索到底，咁我覺得正。咁中間有場又係好白老回式，講佢去咗叫做交代女仔背景，咁去咗女仔講佢唔蒲嘅，咁去咗嗰啲即係好似泳池啊咁樣，哇一縮到底喎，沉埋落個泳池，喺個池底嘅魚眼鏡一個水灣一個灣 circle 上翻嚟再一個灣索，咁呢啲即係啲過癮咯玩得，咁好話即係幾深印象嘅。咁但係佢又冇刻意係一縮到底嘅，譬如佢最成名就係喺嗰個個位置 poster 嗰、那個燈柱嗰度跳舞咧，咁嗰個唔係一縮啊，我見到佢有剪縮，因為有跳梯啊，又跳遠咁樣，咁就幾靚嘅，咁佢又跳得好靚嘅嗰場，咁即係算唔算 show 翻喺歌舞片嘅角度去評咧？我覺得真係正。咁加上佢咧好 sales 嗰種爵士樂啊，即係 jazz 外國嗰只。咁其實我自己都唔認識深啊，即係唔敢扮專家。咁但係就我借你問我 jazz， 我借諗起 Kenny G 啊，或者黑人啊，又或者可能咁佢又喺呢度佢有個新定義，佢話唔係嘅。佢又講咗啲 jazz 嘅來源啦，原來就真係話咩新奧爾良就結合咗黑人嘅音樂，咁有種即興元素。總之佢強調，咁呢個即興元素其實幾呼應翻電影主題嘅，因為個電影主題就係、是。即係我問生命有冇 take two 啊咁噶嘛，即係好似好多嘢都你唔到你控制，好即時決定咗就行，咁亦都唔會有再你第二次啦。你第二次遇上咧未必係咁樣嘅發展，咁即係有種即興又好隨機嗰種感覺，咁幾回應嘅你問我，咁佢入邊好 sell 呢個 jazz 音樂，咁啲音樂好聽咯，咁即係我覺得即係以個好少電影有咁重爵士樂嘅感覺，咁呢套我覺得可能係爵士樂嘅代表作咯。即係當然我唔係睇得多啦，因為可能以前做啲勁嘢，咁但係近代係咯。咁但係你問我咧我未入場前，因為我遲睇嘛，我上個禮拜先睇。咁好多人講話結局好正，咁所以咧導致我好有期望個結局嘅。咁誰不知如果有個咁嘅結局咧，咁我又覺得就有啲不足啦。咁加上佢其實係有攞原創劇本嘅提名㗎嘛，咁其實個劇本呢我就又要有少少即係有啲 challenge 佢。咁點解呢？因為當歌舞片睇 OK， 當音樂片睇或者叫爵士樂代表作睇係一流嘅。咁但係你當愛情片睇呢套嘢其實就我覺得就真係有啲唔合格嘅。咁點解呢？嗱，愛情片貴乎咩呢？咁貴乎要真即係角色入面要寫得即係個感情位要到位嘛，即係你個感情交代你要有層次，咁你因為愛情片嘛，你愛情片你重點就講愛情係咪先？你咪講第二啲嘢嘛，咁並唔係話遇上表白一齊跟住分手，即係唔係呢啲咁浮啊，或者我哋叫做粗略囉。咁呢套呢你問我佢個動情位呢交代唔夠，可以話係熄完之後一場歌舞咁就插著啦。咁佢個插著後佢嗰個感情個 build up 呢唔強嘅，因為佢熄咗之後就主要都講佢各自夢想奮鬥，咁遇上夢想嘅掙扎咁樣囉。咁最大鑊就係個分手位我就唔係好明白。 即係好多嘢可以補救嘅。即係其實當你去到你，如果你同個女主角愛到咁嘅程度，咁其實唔係好難啫嘛。即係都叫 long 啲咯，但係個 long 啲都唔係算好 long， 又唔係好啲，即係唔係好遠，又唔係好長時間啫嘛。咁你話爆句嗰句又話咩？即係夢想咯，睇唔起佢。你女主角想我紅，咁呢啲叫做小吵鬧咯。咁你真正你兩個關係係深厚嘅，你好容易會化解到。即係不值為咗嗰句，從而分手。咁我分手係交代唔到嘅，即係問我喺觀眾角度，我都白搭。我以為嗰句鬧完一個叫小高潮之後，梗係要影佢補鑊啊，或者睇下點發展。咁跟住跳到五年後，咁變咗就愛情嘅交代，我覺得直頭有啲差嘅。咁呢樣就我個 comment 咯。咁你話成個劇本最後又似好似昙花一夢啊，有少少啊，即係懷念如果當年係咁，會唔會有第二個人生？有少少呢種感覺。咁但係嗰下去快剪呢下咧，其實好多手法，即係我又覺得又唔係好創新咯。我唔係好 amazing 嘅，對於最尾嗰場。 不過即係如果你講 musical 咧，就好多時都係咁嘅，即係都會係係咯，即係佢一場歌舞就演 白咗啲淺少少，係嘛？淺白少少，唯有冇咁冇辦法係嘛？歌舞片因為我都明， 冇辦法嘅。 係呢樣咯。咁但係其他啲 OK 嘅，真係咁即係。我都排過，今年賀歲最特別就真係其實冇乜對手， 即係反而喺呢度。 即係你話唔睇 A 就睇 B， 唔睇 B 就睇 C， 搞下搞下咧，最後都係必睇就係拉拉靚嘅嗰陣，係啦，實至名歸嘅。 如果咁掂下次，有啲人搞笑咧，就話佢拉拉靚就整咗嗰只天使得得 B 嗰只拉拉落去，咁啊嗰只黃色過嚟，你襯翻女主角件衫喎，都可以 match 嘅喎，係啦，咁啊。咁下次或者整下 Popo 靚咧，或者即係一路咁四隻做雲先，係啦，天使得得 B。可以 係 啦， 係啊，冇錯。 夢旅人 咁同埋呢度少少提咯，有啲觀眾睇完又話唔知套戲點解叫拉拉靚，咁咧我都其實套戲冇清楚交代嘅，咁大家都知佢講係洛杉磯啦，即係 L A， 咁 L A 有個俗語就叫拉拉靚啦，咁食呢個位，咁但係原來都問老婆先知，佢話英即係講美國有啲諺語咧，話係嗰啲咩虛無縹緲或者捉我不保的。的夢想就是拉拉靚嘅，係啦，即係有個咁嘅諺語，咁就係啦，咁所以 double 意思，咁啊拉拉靚，咁同回應翻佢夢想嗰種即係不穩定咁樣咯，係啦。 你總之叫你諗翻天線得得 B 嗰個地方就啱嘅，係啦，嗰個就拉拉靚啦，冇錯。好，咁啊好啦，講啲入嗰啲啦 ，OK， 不如講下蝙蝠俠先啦，我諗大家都想聽蝙蝠俠先啦，係咯。 好，蝙蝠俠 ，Let's go。喂，咁我重新先，我理身先啊。咁我就去 The Grand 睇啊，第一地方 The Grand 嘅外國人多啊，加上我夜晚睇，咁啊都有小朋友其實，不過遇得嗰頭嘅小朋友落得嚟睇，你都知道非富則貴啊。咁啊加上我現場都真係好多外國人嗰啲人嘅，咁即係 The Grand 啦。咁同埋我睇英語版嘅 ，OK， 英語 3D。咁我先鬧就 3D 就真係唔 3D 啊，我就係中途咧幾次除電話，因為唔係除眼鏡，開眼鏡冇分別。3D 啲字幕度嘅即係話條話，我真係認真啦。咁啊，即係 3D 效果其實唔出嘅呢套。咁啊，即係大家即係其實坦白講，可以睇 2D 啦。咁我睇英語咧，加上現場咁嘅氣氛咧，咁我覺得還可以喎。但係當我出到嚟同 Tasco 傾下偈嘅，知道大家咧好有意見啊，對套戲。 我反而大家咧，我未睇啊，反而 係。知係啊，你睇粵語應該係嘛？ 新年睇咗啊，新年。 係啦。 係啊，係啊，我睇粵語版。 咁係咪好抵死嘅啲對白？嗱，我英語睇嘅，即係我覺得我以睇英語嘅角度，好多好難譯嘅喎，佢都好鬼，即係英文先 寫， 譬如啲金句啊，唱歌啊，係咯，咁點改啊？ 佢唔同 嘅，係啊，佢基本上都係改曬對白嘅，即係你好多嗰啲英文嗰啲笑嗰啲嘢，應該都冇曬。 哦，明白明白，可能即係風味仲唔同曬喎。咁佢嗰句金句有印出嚟噶嘛？揾英文字，咁佢點話變咗中文字？定冇咗嗰句金句？ 嗰句金句係咩啊？ 一開頭都唔記得嗰啲白撚聲有咩人生就係冇咩安全帶咁。 哦，有啊，呢、這個有啊。 我、呢、這個有啊，但係咁頭有字喺個畫面出現嗰啲咧，佢本身英文字嘛，唔知噏咩，有段好長咁樣開頭 係英文嘅， 都係英文有好我就明白明白。咁啊，粵語 咁 啊， 同埋佢粵語咧，應該佢改咗佢嗰個入蝙蝠洞嗰句密碼。 咦，佢係咩？咩 shit Iron Man 喎？ 哦，係啊， 係喎，英文 係 咯， 咁 啊，系啊，即系话叫 Iron Man 收皮咯，系系咁样，咁、啊、嘅意思嘅，英文又系。 咁好改啊，咁好改啊。 佢系 Holy shit Iron Man 嘅，我记得嗰句密码咗，最后一齐讲噶嘛，一家，系好好笑。 喂，咁但系话咩咩蝙蝠洗头艇嗰下嘢一定系加噶啦， 系嘛？哦，呢、這个一定系啦。 咁啊唔係喎，我中文字幕係洗頭艇，啊不過唔係佢字幕可能係咪跟住語字幕？ 可能係啊， 係啦，但英文又當然唔係洗頭艇咁講，但係佢都係講只艇仔，啊有遊艇，係蝙蝠機，跟住哇蝙蝠洗頭艇咁樣嘅。 點知真係洗頭艇都冇呢樣嘢噶嘛？ 係係係啊， 太特別啦！呢、這個只係香港獨有嘅。 係冇錯。 番禺啊，番禺邊度獨有啊？ 嚇、啊！唔知 唔知去邊個島嗰時嗰時先。 唔係 ，sorry， 唔係番禺係咪咩島啊？咩島啊？伶仃 島啊！ 係伶仃島獨有嘅風味，係所以就冇可能係英文版有嘅呢、這個。 係。你講起字幕這個呢個咧，中文版咧係得一開始同埋尾咧先有字幕嘅啫，中間係冇字幕嘅成套戲。 不過係因為粵語嘛，佢粵語人嚟睇嘛，我哋英文就有中文字幕，係啦。 咁都有。 不過好多都係喎，其實好多係啊，粵語迪士尼卡通都係冇字幕嘅， 係嘛？ 係咩？ 咁嘅咩？ 我記得係咯。 好、okay， 嘅，留意一下。 係啊，粵語冇㗎，係啊，係喎，即係咁。 嗯，咁、okay。 但係咧，粵語呢？ 點啊？喂，感覺點？你哋蝙蝠俠 fans 係嘛？ 大家睇完咧，我反映啊，即係坊間咧就唔係幾中意嘅，即係如果睇粵語版啊，即係話配音又好似唔係好入到嗰啲角色啦，咁又好似本身個故事啊，又好似好唔跟蝙蝠俠個世界觀嘅，咁樣嘅。 咁唔係唔跟，係直情又冇關係。 係啦， 你問我。 咁佢 即係除咗啲人係，嗰個人佢都係曬冷色啫嘛。咁佢都搞笑嘅，即係一開頭嘅佢套嘢一開頭就好多反派角色嘅，即係當然啊小丑出咗嚟啦，跟住就話哇有個搶聯盟，搶聯盟有啲乜嘢咁啊？一出就出，梗係出啊 Two Face 啊嗰啲最經典啦。但係之後噏咗一集好好笑嘅，有集咩無釐頭咩食物盒啊？我有個咧接啲果醬出嚟噶嘛，我都唔知咩嚟嗰兩個。跟住嗱，我唔係好熟蝙蝠嘅系列啦。佢後屘出曬嘅，即係連埋打斷佢隻骨嗰個叫咩？嗰個口罩佬 兵， 係啊，好大隻嗰個兵。跟住又連埋咩結冰嗰個，即係阿洛舒嘅加個咩 Full Frozen 啊，係嘛？我唔講咩， 變色 急凍俠係嘛？就係啦，急凍人，即係類似咯，又迷語人啦，即係炒雜咁嘅，企鵝嗰啲全部有，先至後邊再數一扎咁樣嘅。 嗰啲出正常啊，咁冇理由後屘又哥斯拉又佛地魔咁又。 係啊， 大佬 係 咯。 即係呢樣又要俾觀眾知，佢後屘出咧離譜到一出就出佛地魔。屌老尾啦！啲神棍真係話去操縱天氣，可以搞啲人，會嘟嘟嘟咁黑魔法嘅，跟住仲出嗰只嗰咩索唔知眼啊，嗰只眼係 咩？咩魔界嗰個啊？ 係啊，魔 界係我屌係啊，魔界就係我真啲唔記得添。我出嗰只眼喎，跟住仲有咩離譜到金King Kong喎？咁可能我唔知係咪同一間公司 sell 最後之後King Kong都唔緊要。我屌出哥斯拉啊！仆街，屌哥斯拉四隻手咁要，我叫哥斯拉。好似唔敢叫哥斯拉， 佢又冇叫哥斯拉嘅，不過咁大隻恐龍咁嘅樣， 個樣似咯， 手都唔知係咩啊？ 係啊，跟住仲有咩喎？好搞嘢，連埋嗰啲咩 E.T. 咩啊小魔怪，跟住咧連咩侏羅紀公園食人嗰只速龍都有喎，即係佢啲即係以往 嘅 反派 都係嘅敵人。嗱，其實咧。 系啊，炒晒落去，唔系咯。 如果你出得个敌， 咁啊系有啲突兀嘅，你问我吓，我拗晒头啊，睇到。 出敌人期啊，出敌人，你就会 expect 咧，佢会叫翻佢哋嗰啲主角咧过嚟帮手嘅，嚟打翻佢哋嘅。 冇错冇错。 嗱、啊，即系我举个例，我举个例，即系你喺蒙面超人大会村入边，咦？点解突然间出现巴鲁坦星人嘅咧？仲巨型嘅啦吓。咦，咁你就諗住喂，咁一定有鹹蛋超人出場啦啩？咁啊點知冇喎，淨係翻蒙面超人就打低咗隻巴魯坦先啦。咦，咁點解你會出現咗一啲唔關事嘅嘢呢？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係啊， 係 嗱，你話唔係啊？上一次嗰度 LEGO 啊，咩乜鬼嘢都有啦，咪咁上一次玩穿越噶嘛，本身就係後屘仲穿越埋嚟現實世界添，咁有咩唔可以有啊？咁但係個重點就係上次每一個穿越，每一個唔同世界的角色一出場咧，大家係驚喜嘅，哇正啊，邊個啊邊個？今次咧，你係會話唔係啊嘛咁樣嘅，你反應係？ 唔係上套啊，真係好神。不過呢個齋講啦，即係依套同上套嘅真係天。 呢套同上套嘅個 比喻 咧，就係、是、等於阿林峰做嘅呢個《談情說案》咧，同埋呢個原裝嘅《神探伽利略》啦。即係一個就係林峰， 咁有冇誇咁啊？ 唔係咁 係 個反應係啊嘛，佢哋話個反應就係呢個神探伽利略解完謎之後咧，啲觀眾反應就係、是、哦，原來係咁咁。但係林峰解完謎，啲觀眾嘅反應就係、是、 唔係啊嘛，咁咯。咁就呢套戏嘅感觉啦， 但系嗱，你应该唔讲， 人哋讲啊，唔系我讲嘅，唔关我事啊，我反应有， 明白明白，好多次系。你问我啊，嗱，娱乐性嚟计咧，我啊觉得个相距就未必咁大，即系咁讲到天与地啊。咁但系你话成套戏个套路啊，或者佢个本身嗰个惊喜，即系出嚟个效果咧，就点解咁差？就因为咧呢集我觉得刘宇真系消费蝙蝠侠品牌。或者消費 LEGO， 即係所有嘢變曬 LEGO 呢啲個 idea， 就純粹消費咗呢個 brand 咧，就整套最腦殘嘅娛樂片算，就樣樣都有，巴羅曼有，又會講佢啊蝙蝠俠有啲心理嘅創傷，佢最恐懼嘅嘢就係、是、啊原來就驚佢再失去多一次家庭，咁所以孤獨啊，最後就 friend 翻，咁佢 friend 咧最後 friend 埋小丑喎，屌拗曬頭，咁啊即係類似咁啊，即係有啲冷氣，有啲心理嘅突破，又有啲親情塑造，友情建立。咁啊，完炒雜咁，咁係即係娛樂好。 唔係，佢表達到先算啦，有咁多嘢表達唔係問題啊。而家問題就係佢啲嘢互相撞啊。 係，冇錯。 即係你 講 好 咯，即係表哥就算咁嘅，即係劉於都係打。係啊。 係嘛？你撈埋一百樣嘢冇所謂，你唔撞咪得咯。即係你最難就係唔撞啦。而佢係撞曬，而呢啲撞咧，佢係完全冇去處理嘅。諗舉例，佢回憶裏邊咧。又會有真人嘅 pop up 啦，有SMS 啊嗰啲啦，咁就有時咧佢會入邊又用 LEGO 嚟表達佢個即係 Batman Begins 嗰堆嘅喎，咁好啦，咁有啲咧就可能例如個海，咁佢係用即係佢用 CG 做個海，就唔係 LEGO 海嚟嘅，即係大家記得上一集 LEGO 咧係乜嘢都係 LEGO 噶嘛，連個海都係 LEGO 一粒粒咁樣噶嘛，咁咧佢嗰啲又唔係嘅，咁即係變咗咧其實但仲有。就係咧，咁明明如果呢套佢係跟翻自己平時嗰啲 cheap cheap 嗰啲嘅 DVD 咧，咁佢就應該做 smooth 噶嘛，佢又唔會玩實格嘅，即係唔會扮呢個 stop motion 嘅。咁但係佢呢套咧，有時佢又扮下，有時又唔扮嘅，即係一時時嘅，咁咪唔掂咯。即係你自己都冇一個 consistency 喺度嘅，咁好明顯係偷雞啊，係咪？ 明白。 即係你可以冇嘅，你可以 佢有 一 style 係 raw 嘅，佢唔又唔係喎。嗱，其實阿馬仔講過啦，今次呢個班底咧，其實係呢個 Robot Chicken 嗰邊嘅班底，我覺得馬仔講嘅。 係，咁睇翻資料，個導演今次應該係做，即係佢本身係之前做個 Robot Chicken 嗰啲嘅。 哦，我好中意睇啊 Robot Chicken 就。 嚇，咁我可能佢嗰啲嚇，咁佢可能佢整咗嗰啲 Robot Chicken 嗰啲九唔搭八啲人走出嚟嗰啲，就變咗擺咗落去。 嗯。 因為我其實睇過佢之前，即係其實 LEGO Batman 咧出咗好多 DVD 啊， 本身。咁我啲古仔咧正常嘅，即係其他做嘅班底。咁我就都唔係睇好多嘅。咁睇有套係講阿 Deathstroke， 即係 Batman 要走去防假，如阿超人佢哋話幫佢頂住嗰個鹹城咧。 嗯。 即係點知俾小丑佢哋玩到佢哋全部神奇女俠嗰啲全部瀨曬嘢，唔掂，跟住阿羅賓就去救佢哋嘅要。 哦。 哦。係啦，跟住阿 Batman 同阿蝙蝠女啊，同埋阿 Nightwing 嗰啲去旅行咧。跟住點樣又撞到啊 Deathstroke 咁樣，跟住又話佢近時跟咗師傅學嗰啲招式，可以一嘢打得死人，跟住又話就係傳咗俾 Batman 傳俾佢咁樣，跟住喺度 講功夫啊，無端端 係啊，無端講功夫，跟住有班地底人咧，跟住後屘啊，佢有個寶石咧可以抽嗰個記憶出嚟嘅，跟住佢就可以吸咗 Batman 個招絕招咧，跟住之後將個絕招入曬落去啲地底人腦嘅，即係個個都識嘅變咗。係咁啊，好犀利嘅，可以一嘢打得死人嘅。咁但係阿 Batman 因為知道嗰嚿石咧抽佢個腦嘅記憶一定係即係唔可以再收埋啊嘛，咁佢又加咗少少嘢咧，咁佢一聽到嗰啲音，又聽到一隻音樂咧，跟住佢班友就要跳舞啊。 嗯， 係。 咁佢變咗整咗落去佢嗰度成扎咧，雖然個都識呢招咧，咁但係佢一播一隻音樂咧，跟住全部啲人就唔打得，就喺度跳舞，就係識咁樣，跟住後屘就可以搞掂曬地之後，再用嗰嚿石抽翻曬佢哋啲招式出嚟嘅。 喂，呢、這個古仔好多啊！喂，大家聽咗以為今次呢套戲係講呢個 ，sorry 唔係。 咁佢嗰度仲有講啊 ，Deathstroke 又咩話即係 Batman 識呢招咧都冇用過嚟打人咧。咁佢如果就咁用呢個寶石吸咗呢招翻嚟學咗咧，咁咧覺得係即係唔係真正打贏 Batman 啦。咁啊嬲咩幫佢哋嘅反而係。係。咁、哦、佢呢度變咗個大佬係阿冰嚟嘅。 嗯。 嗯， 咁、我估计系有文有路嘅，咁佢最好笑系翻到去个人城咧，因为阿罗宾已经帮佢搞掂晒小丑佢哋咧，跟住阿超人嗰班友就要求阿罗宾唔好同阿 Batman 讲嘅叫， 即系攞得佢啊， 咁我觉得系反而系佢呢啲平时出碟嗰啲又几好睇嘅系， 唔係即係佢啲搞笑係有啲幽默加類，但係佢個故事咪主要係荒誕。 系，即唔系话乱晒龙，系嘛？都有啲套老根啦、 啊。跟翻原本 呢套就即系撞得太紧要啦，临尾啱晒 咁你呢套其实大致上或者我简单讲啊，就系其实都系因为阿 Batman 想运咗小丑入去嗰个 Phantom Zone 嗰度，咁佢就要去阿超人度偷嗰啲 Phantom Zone 嘅枪，佢竟然系搵啲枪嚟转移嘅呢度。咁啲枪另一支枪， 佢个枪射嗰个监狱系咪即等于超人电影嗰个监狱？ 直情就系 理解。 其实呢超人如果大家有睇呢就知道佢哋係啦，即係开头咪有三个恶人嘅张老梳同埋有条女嘅大隻佬，咁咪搵咗塊镜度嘅，即係如果你睇过舊嗰度啊，舊就搵咗塊好似塊镜咁啦，佢嚟表达啦，其实嗰係另一个空间嚟嘅，咁叫 Phantom Zone。咁如果你睇呢、這个Supergirl 个电视呢，佢就话佢因为佢撞咗嗰度，所以佢变咗迟咗嚟地球啊，即係其实佢好有关系嘅 Phantom Zone 超人里面。咁佢呢度就撞嗰个 Phantom Zone， 係咁不嬲以前都系话都系混罪犯嘅，不过好似系咪 DC 冇运佢哋地球啲人入去噶系嘛？即系唔好似 Iron Man 咁样做噶嘛？好似系嘛？咁我唔知道。 平时超人嗰啲古仔冇讲啊。 系啦系啦，佢呢度就好似当咗佢好似 Iron Man 咁咧 ，Iron Man 又系咁整咗个咁嘅空间咧，运鬼晒啲罪犯入去噶嘛？咁佢呢度就反而佢又讲变咗咁，咁啊运鬼晒啲即系超级罪犯入去。咁同埋最奇就系佢明明都话啱啱运咗阿 General Saw 入去，咁但系点解后屘走翻出嚟佢真系有佛地魔地带又冇阿 General Saw 嘅咧？咁即系其实嗰啲嘢咧呢头讲完咧，嗰头自己都违反噶。 佢细益咁我话做咗， 系啦，咁你唔可能噶嘛？你一套戏你都系讲紧嗰个零两个钟，你自己都即系之前同后屘都撞嘅，咁呢个系好唔得嘅呢一件事。咁好啦，咁佢又变咗想问啊小丑，所以就要偷啊超人之枪啦，因为佢同个超人哋系阿新天话佢哋唔好 friend 噶系嘛？咁啊竟然 系啊，其实串嘴嘅，即系唔妥嘅，同埋佢入到去话谂住去搵阿超人啦，谁不知超人原来啊同正义联盟成班咧就喺入边就开紧 party。就冇遇蝙蝠嘅，咁啊咁樣咯，即係咁樣咁有啲唔妥嘅。 咁所以就諗住偷鬼嗰支槍啊，轉移咗佢哋葛咸城班罪犯去就一勞永逸。咁結果就原來小丑有個計劃就係去，原來喺入面就係想放埋呢班人出嚟咁樣啦。但係其實佢冇諗過點放，咁但係後屘又竟然俾佢放到，又冇解釋嘅。咁最屘咪大混亂咁啊，走曬啲怪獸出嚟。 係啊，佢個放好離譜啊！佢揾阿小丑女咧，就咁喺部 lift 打低兩個，火箭魚槍咧最大鑊就支槍好細嘛，佢向天射。向天一射咁就解放晒所有囚犯， 即系佢冇原理嘅，系冇原理乱噏。咁啊，跟住要打翻低呢啲人，送翻啲人翻去啦。跟住又大只小丑炸烂咗个行程，断开两边咁啊。蝙蝠咪感动佢哋班坏人要一齐。乜佢已经其他坏人已经帮紧蝙蝠噶啦。咁啊，但系小丑嗰边佢只有堆人噶嘛，系嘛，系咪咁嘅？咁跟住佢要两边啲人佢又唔係手拖手啊！佢係點啊？即係嗰個腳拮住個頭。 係啊，人即係嗱 ，LEGO 咪個只腳咪有個窿嘅咧，就食落去個LEGO 人嗰個膊頭，咁啊又有個凸出嚟噶嘛。咁 啊 就咁咯，即係唔係黐落個頭度係黐個頭，即腳黐落個頭嗰粒嘢度啊！係係係，冇錯。 即係你當個頭跟落屎忽咁上啦，係啦。咁啊一個 諗係啦，冇錯。 咁啊兩邊拉翻埋個城，咁啊大團結局講完 佢拉嗰下就真係好粗嘅，即係搞搞少少，跟住啪咁樣一嘢跳就合埋咗咯，咁樣係啊，因為話個城分開咗，係啊，炸到分開咗啊。 乜新年 小朋友翹咯， 今日唔好講到喉嚨痛啊，但係都講下， 係啊， 講下，因為你係睇咗啊，你講 嚇，咁佢嗰度係咯，好唔夾咯，即係有陣時嘅。睇戲嗰陣時咧，又播阿 Tom Cruise 嗰套戲咧， 係成日都係喎， 即係真係 都係好出名嘅温情片啊，愛情片啊，點樣我唔知道 ，get 唔到。 有套 Tom Cruise 嘅電影啊，但係真係 Tom Cruise， 真係真人電影嚟嘅咁。 係咯，真人 Tom Cruise 仲好後生嘅 Tom Cruise， 就撚個女主角好似都係係咪波基小斯嚟嗰個？ 嚇 唔知喎， 唔係啩？ 係對，可唔係 嚇？要查下先，嗰套戲 真係， 因為肯定係電影嚟嘅，係係，佢成套電影 加落去嘅片又加落去，咁變咗你。好奇怪嘅，其實你 Robot Chicken 都唔會咁做嘅，Robot Chicken 你就要重現戲中戲咧，佢都係揾翻嗰啲 figure 喺度扮嘅，同埋佢好 cheap 嘅，即係個 figure 就唔識喐嘅咧，表情佢揾啲紙咧剪啲唔同嘅嘴黐上去，但係咧冇所謂，因為係 style 嚟嘅 ，raw 係種 style 嚟嘅。咁點解佢呢套電影佢反而喺度即係不斷去又要扮翻上一套戲啦，又要學人哋玩翻少少 stop motion， 但又唔係成日都 keep 到啦，即係唔知做乜嘅？你覺得佢係？一時時啊，係咪呢個問題啊？ 同埋佢啲表情係好順嘅， 係啦， 係啊， 佢又唔似 stop motion graphic 咯，有時係嘛？係咯， 係 啊。 咁咪就係撞咯， 一時即係一齊一樣咁樣咁，係咯，好怪係 咯。如果佢順嘅話，反而似嗰啲碟咯。 唔係嗱，佢冇錯㗎，佢可以全部順，唔完全玩 stop motion 㗎，都 OK 喎。即係你要統一翻自己啊嘛，個問題係。 係，我睇佢啲 DVD 嗰啲碟嗰啲平時。Batman 嗰啲 Lego Batman 嗰啲係好信 嘅。嗱，我見佢有啲係咧 Lego 身形，但係咧係軟嘅，即係個身係好似擦紙膠扭得嘅。 嗯，哦，唔係一向都有嘅，佢如果碟碟嗰度就一向都係個身都係軟。 係啦，但係呢套唔係㗎嘛，呢套係硬㗎嘛，好似真係扮翻佢上一次咁 Lego 公仔咁㗎嘛，係咪？ 嚇，佢一時時啦，係嘛？ 係啊，一時時咯，係啊，一時時咯，即係個感覺都係。系咯咯，怪怪地嘅，你問我係啊？ 唔係，即係你自己撞自己啊！即係我都講啦，科幻片其實呢個都算唔算科幻片，我唔知啊。但科幻片最唔可以或者最大忌就係自己違反自己啊嘛。即係講乜都得，但係你唔好違反自己。OK， 就係咁啦。你一時時咁啊，好明顯一種違反啦，係咪？ 我聽咗你哋講咧，我感覺上咧，我平時睇碟嗰啲咧，我覺得似笑片，即係佢本身將佢變咗 LEGO Batman 咁搞笑。即係但係而家你講呢套咧，我感覺上係。恶搞片咯、 啊，系咁好明显啦、 啊，啊系啊系啊 系， 好 明显 系唔同咯，系即系平时睇即系系咯， 明白？ 你平时嗰啲有啲 SD 跟林咁啊嘛，你意思系 系咯系咯，佢有古仔噶，佢变咗搞笑啫嘛。 咁呢套就变咗拖零乐奇咯，系咪咁啊？ 系咯系啊系啊，似啊，系啊， 系啦咁样咯。咁喂，咁呢个系唔系个个 Batman fans 都啃得落咯？如果系咁。 唔係佢反而而家華納係大嗰啲反而咁樣搞嘅，真係好奇怪。佢唔係應該出碟先玩呢啲咁樣正正常常出到戲會好啲。 佢次次都係諗多咗啫嘛，佢個問題其實佢諗少啲 OK 嘅。係 係 係， 佢即係太多諗頭啊，無端端係啦。咁又可能係咪呢個人都有翻定名氣啦？我相信係咪咁啊 ？Robot Chicken 咁但係咦？但係 Robot Chicken 都唔係玩呢啲嘢嘅。Robot Chicken 用 Robot Chicken 個形式玩就 OK 嘅，即係嗰啲好抵死啊，好黑色。幽默啊，或者好賤㗎，其實啲嘢係咁，好鹹濕添啊，甚至乎，咁你呢套又唔得喎，你又唔可以鹹濕喎，咁即係變咗其實都唔係佢風格嘅，咁你揀佢做做咩啫？我 係同埋你話短啊嘛，佢一成套戲都係用呢個咁嘅通嚟做又唔得啊。 係咯 ，War Chicken 咧，只不過係啲幾分鐘嘅短片咁樣砌砌埋埋，一集都好多個故仔，咁而家佢一個係嗰一個故仔，好明顯叫佢 handle 唔到，根本就唔得。即係你唔可以揾個拍開 MV 人去拍套戲，唔係一定唔 work， 但係即係好多時都唔能夠即刻轉型咯，係咯。咁唔知啦。咁但係新年睇咗新年都覺得唔掂嘅喎。即係如果嗱，你以中文版嘅觀眾啊，你意見如何？ 係啊，中文版佢一嚟啊劉青雲咧，佢扮咗個蝙蝠俠嗰把聲又唔係好夾啦，我覺得。即係係咯， 即係佢都係諗到好沉㗎。即係如果英語版就好重嘅。是啊，即是很酷好沉的把声仍然 keep 住。 即是他有做那样东西来的，但是呢你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呢我这么多年来其实没有听过中文版的 Batman。是。那你这么听过他呢就觉得很怪的把声。 怪 的 架。 那时 Adam West 在阿丽的组就是中文的。或者这个卡通那时做 Batman 都是中文。其实 Batman 在那些配音里面呢他没有压低把声。即是他只不过是男人声的。 哦，系啊，卡通版近时系冇扮声 嘅，即系正常嘅啫。 佢反而咧系嗰阵时，即系譬如明珠台就系做 Batman， 跟住佢哋嗰啲恶搞咧无线卖广告，佢哋又扮，佢又扮声啦嗰时。 而家就变咗嗰啲啦。 系啦，即系佢喺度扮声啊，话咩就系套，即系譬如近时我套啊德拉嗰阵时做咧，跟住佢哋又喺度咁扮声啊，卖广告嗰阵时 key 即系剪咗啲片出嚟。 嗯。咁咪变咗恶搞咯，就 系 咁。 系，跟住你变咗一听到佢咁样扮啲声中文讲咧，就好似感觉上好似恶搞啊，已经系。 其实搵个变声器整咪算啦，唔好烦啦，大佬。 系啊，唔知啊， 同埋佢又即系强行加好多嗰啲感情戏俾啲 LEGO 做咧，可能就 唔系咁识。 好似又系咯。 因為 LEGO 咧比起嗰啲 figure 公仔咧更加難表達啲即係感情或者嗰啲嘢嘅，係，即係因為你又唔係真係好似嗱你唔係啊平時睇嗰啲 CG 動畫，喂嗰啲 CG 動畫佢係好生動噶嘛，唔係一個硬膠嚟噶嘛，咁你個 LEGO 公仔喂淨係即係啲表啲眼口鼻都係畫上去咁嘅啫喎，咁即係唔係話冇表情佢好 smooth 添，但係即係但係會唔會帶動到你嘅 emotion 咧就唔得嘅。 反而搞笑得咯，我覺得就係、 是。搞笑得，做 action 都得，但係你 emotion。 即係你揾個咁嘅嘢拍一套文藝片死梗啦，係咪先？係咯，一定唔得。但係你嗰啲 Pixar 嗰啲咧，嗰種公仔係得嘅。 嗯， 係。係咯，嗰啲係得嘅，即係雖然佢個樣唔係正經，但係你嗰啲一樣可以做啲好有感情啊嘅即係嘅部分啊。咁但係呢啲就唔得咯。 得。 係啊。系，呢、這个就难啲咯。咁佢都好似唔好知道嗰、那个即系要避重就轻啊。 特性，呢个会特性。 但上一集系做得好好嘅，上一集咧个 movie 真系做得好好。 系啊，呢度我想讲啊，即系上集神就神在，佢第一咧，即系始终 LEGO 大电影第一套，佢真系第一佢用翻 LEGO 嚟幽默啊嘛，即系讲嗰个矛盾就系、是。小朋友覺得 LEGO 係兒童玩具嘛，但大人覺得 LEGO 係一個即係智慧嘅連接系統嚟噶嘛。咁佢用呢個幽默，然後串咗一個即係超穿人類世界同 LEGO 世界嗰個聯繫啊。咁其實係一個以佢個本身成個 LEGO 個 brand 嘅幽默嚟做嘅發展嘅故事。咁而佢撚落現實就即係撚得好咯。咁嗰個平行世界做得正咯。咁即係個意境係深好多咯。即係你話 show 翻都係熱熱鬧鬧，但係。咁佢亦都係叫品牌 show off 啦 ，show 曬多個系列，咁即係係好燦爛，娛樂性高之餘，又俾佢成功啊！俾你咁都買到廣告，即係嗰啲咪服佢啊，服咗你嗰只感覺。 即係佢每一個位都做得成功咯，佢每一個位都成功啊！即係你扮呢個 stop motion， 哇，又好扮得好成功，明明CG。係 啊！ 哇！我一路睇咧，因為我第一次睇，我冇查知道。喂，我真係諗呢個係真係 LEGO 公仔 stop motion 做定係CG？ 我都諗嚟諗去啊！因為真係好似佢做得，即係好似 stop motion 我意思。 但係 真係冇穿崩，我真係覺得哇真係，但係如果真係 stop motion 又有啲位置覺得係做唔到㗎喎，咁不過當然後屘一查係真係唔係真係啦，但係哇真係好似囉做得。係囉。咁係呀，同埋角色佢出場又冇話嘥咗，個出場都好興奮嘅，大家都 係啦，好有 character 嘅，又唔會聚焦係邊個，即係蝙蝠俠都緊要，但係又唔會話歸曬邊㗎嘛。咁又特登揀其中一個即係叫最平凡嘅 LEGO 街入面嘅一個叫工程師 architecture。咁但係帶出就話啊，佢即係最平凡嘅人咁終於要 break through， 咁唔好下下即係跟即係 LEGO 就跟 LEGO 砌，咁可以點樣組合嘅咁樣。咁你一來有意思，咁嗰啲道理又唔係話硬 sell 嘅，咁三來又叫做有正面信息， 好嘢啊！真 系 好嘢， 又好笑，系咯，咁即系佢好高嘛，咁同埋佢个幽默玩嗰个黐胶水嘛，即系原来 LEGO 嘅天敌就系黐胶水咯，即系 LEGO 最惊就系黐死晒，咁啊唔可以喐咯，咁佢就话咁，所以最大镬就系嗰支胶水，咁佢拿咗个胶水盖都玩咁耐，最后话两个胶水合体，咁其实好笑嘅，即系好幽默嘅，咁啊正咯，即系你问我，咁呢集就冇晒呢啲啦，即系呢集流于系。即係蝙蝠俠爛嘅動作片，不過撞第啲嘢，咁啊抽集咁樣， 真係我狗 啊！你早劇係啊，我平時一集 DVD 出嗰啲嘢真係講唔通嘅。 唔知係我覺得你聽你咁講，真係 DVD 嗰啲好睇喎，應該。 我會睇翻嘢。 咁我係好睇啲， 睇翻嘢都係咯。咁啊 ，OK， 咁啊，今個禮拜就都好多朋友去咗睇嘅，其實都見到係咯。咁係咯，但係下 補一補翻 啊。正式上 嘅係啊，優先多咯，係啊，都會係咯。 系，咁我睇翻咧嗰个LEGO The LEGO Movie 咧，佢本身嗰个导演同编剧咧就系、是、今次做个监制咯，即系今次嘅导演同编剧都唔系佢咯。 咁监制呢样嘢就真系唔代表乜嘢啦，即系如果个监制 唔代表咩噶？ 系啊，如果个监制史 不保都挂名 嘅 啫， 系 啊， 史不保 住个名， 史不保就乜都管嘅，即系你屙督屎都管 ，OK 系 啦，女主角啊嘛，咁串嘴啊嘛，炒你鱿鱼，即系管好多嘢喎。小不保做监制，真系大佬个导演嘅。但系嗰啲詹士金马伦一另一个极端，乜都唔理，系啊，跟住出 乜都唔理，系 挂个名话好睇啊套戏，哇好得啊咁话， 系啊， 你老 钱收钱挂名啫，简单嚟 嘅。系啦，即系佢哋呢两个就系都系大导演啦，但系当佢做监制嘅时候咧，就哇两个好周远嘅。但系佢哋自己拍嗰阵都系好噶，佢自己拍嗰阵都系好导演嚟噶。咁所以呢个监制呢件事咧，其实好保留嘅啫，我一般系。咁所以你嗰、那个系咯，系、新年。 系，同埋今次嗰个编剧咧系怪蛋黑家族啦，吸血鬼猎人林肯啊呢两个嗰、那个。 Holy shit！ 明白。哇，咁吸血鬼猎人就真系 shit 咯。 肯啊，大佬。 咪怪蛋黑家族都唔正咯，你问我。 唔系我介绍佢咧，下次可以拍呢个《醉拳金乃迪》，可以揾佢再写嘅，系啦。 系。 唔係，我覺得 Dark Shadow 又係好，即係啲嘢咧彈出嚟就彈出嚟嘅。我覺得佢嗰個寫個劇本，即係無端端啊 Hit Girl 臨尾變狼人啊， 係啊，阿 Cool 演 係啊，即係佢啲嘢突然間要出嚟嘅就照出嚟嘅，我唔知嗰陣時睇 出嚟嘅。 其實真係唔可以賴曬阿 Tim Burton 咯，嗰度雖然 Tim Burton 真係賴嘢之作，但係我諗個劇本真係要承受翻一定嘅。即係嘅零錢， 一定嘅責任， 零錢啊，大佬簡直要係， 明白， 係咯，誒咁啊 ，OK， 咁 anyway， 原來今次少少賴嘢嘅，咁啊睇下下個禮拜觀眾點樣決策啦，即係我諗我都會 調整心態入場咯，又係嗰句咯，係啊，咁你話當合家歡，即係要得啖笑片咪算咯，係啊，你唔好當係咩咩關係咯，即係 唔好諗入。咦， 我想係想問一樣嘢，佢套戲入邊嗰度咧，企鵝啊。小秋咪佢哋啲車嗰啲出曬嘅， 有啊，但係好多啊，後屘出到多，即係佢啲車多到都真係睇唔切。係， 唔係因為佢 LEGO 啊出曬，小秋啊紫色開篷車啊，跟住有小秋有架白色 咁 嘅車。 有架 斯 騰女又有架咩嘛？有個大 Jeep 咁樣噶嘛？好似係啊，女。 咁佢有冇機械人揸個 Batman 有揸過？ 佢有邊個機械人車好出咯？我唔知有冇。 系有噶，有个蝙蝠机 械 人 啊，即系佢 LEGO 出亲咧，全部应该套戏都有嘅， 因为 好多嘅， 系承继咗日本咯。 但我觉得佢兽王车有冇？兽王车型喎，即系又系四只脚，好似即系兽，好似野兽咁，跟住会变嘅蝙蝠噶嘛，飞机噶嘛，咁样噶嘛，系咪？系咪有噶？ 唔系佢嗰个，你话系咪嗰个机械人咁样嗰只？喺度爬爬， 系应该系嗰只啦，系啊， 即系嗰只。 我就嗰只，佢叫兽王车咯，即系如果英文字幕译翻啊，好似英文我差，我听唔到嗰字，系啊。咁佢又唔係佢好似機械人咯，即係不過佢又唔係企定唔係立企咯，即係佢四隻腳。 係個趴到蝙蝠咁啊！ 係啦，跟住又會變蝙蝠，咁又可以上山下海，又喺度爬噶嘛，係啊。喂，嗰架玩具應該殺曬啦，因為重點 highlight 佢咯。 喂，個問題， 但係個 LEGO 變唔到飛機嘅啫， 係變唔到㗎。我呢度會變咯，好快。 佢個飛機係另外一架嚟嘅。 唔係今次好明顯係好產品向嘅。係 啊，佢唔同嘅，係個車一架，跟住嗰個機械一架，又飛機一架。 今次呢套戲其實係推一大堆產品嘅，佢意圖係係啊， 係啊， 即係學日本咁咯，係啊，但係 work 唔 work 咧？咁你要套嘢啲人 buy 先㗎，係咯。 我咁唔使 你啦，你 buy， 其實你 buy 咧出乜料人買啦，你 buy 嗰陣你出咩都冇人買，係咪講對個 brand 嘅？ 套戲啲賣緊啊，呢堆嘢其實 呢啲賣緊嘅唔 ，LEGO 唔使理嘅，其實唔關事。 係咁樣 ，OK， 哦，即係同銷售員一樣嘅啫，係啊， 係啊， 套嘢唔得，啲飛機都係照去。哦，原來係咁，咁其實不如唔好拍啦，好嘛？就咁 唔係佢都係俾個理由去咩嘅， 俾個理由出啫， 俾佢出啫。佢平時出嗰啲款咧就冇咁多嘅，即係你就算 Batman 都唔會出到款款出嘅，即係佢一個系列可能出五六盒咁當一個系列，跟住下年就出第二款嘅，第二啲嘅。 到 LEGO 蝙蝠俠係佢個目標就係為本啦，目標為本課程啦，即係總之唔蝕就當賣廣告，係咪啊？ 係咯，我諗佢 LEGO 都賺到，佢今次出個款式係多好多嘅，比平時。 嗱，咁你睇下，咁如果係咁，你覺得 DC 咁不當然呢個唔係真係 DC 嘅計劃，但係你覺得咁樣 DC 咁有好多呢啲咩攝出嚟，因為咧陣我哋會講另一套係電視版嘅嘢，咁就啱上咗一套叫 Powerless， 咁有幾個中文譯名，有一個叫做咩無能為力咁啦，就咁直譯，一個就話咩我不是咩超人啊， 係我不是超人， 係啦，咁其實講翻即係喺。即係 DC 嘅世界入邊嘅一啲市民啊，佢係點樣過活嘅古仔？咁我哋咁而家 DC 啊，其實呢堆咁嘅嘢，你覺得有冇即係係咪 OK 嘅？但係我哋一陣講埋嗰度先，一次過講。 係，一陣講埋先。 一陣先講 OK， 咁一陣先講。好，咁啊等畢打講埋幾套戲先啊，係咪？有冇嘢再講？ 好啊，係喎，仲有咩？第二套睇係啊嘛，先講個拉薩啦嚇，拉薩二 啊。係啊。 系啦，咁啊，無名英雌，我覺得咧就真係佢正啊，因為都有網民提喎呢個觀點，呢個正噶。總結套戲就係話用輕鬆手法表達一啲即係好 serious 嘅嘢，咁就包裝得好，即係叫做好易入口之餘又有少少感動。咁啊，即係攤出嚟講就係三個，咁佢係真人真事改編嘅。咁佢三個第一個嘅客人主管，仲係要管呢個 IBM 嘅，即係電腦部主管。咁第一個嘅喺 NASA 入邊嘅黑人工程師。 咁另外女主角出場啦，第一個就係咪我都唔知係咪佢第一個，第一個黑人嘅數學家啦，喺入面就負責計算嗰、那個嗰啲軌，即係啲上落地點啊，即係嗰啲空氣流動啊、力學啊咁嗰啲嘢嘅，即係一個計算師。咁仲要係好 top 嘅，喺入面係即係領導咗領導地位嘅。咁佢勁到咧，就唔知啱啱近呢幾年就 NASA 有棟大樓咧用 佢名， 即係以示俾個 honor 佢，兼就即係追班翻啲唔知咩勳章嗰啲俾佢咁樣咯，係啦，即係咁而家當然好大年紀啦嚇。咁即係三個黑人喺 NASA 入邊嘅故事就其實就都未執寫嘅，即係正寫就係種族歧視。串當年嘅種族隔離政策同埋就性別歧視，咁就係咁簡單啫。其實套戲係啦，即係坦白講，你問我就即係唔深嘅，係啦，好淺嘅。咁淺得嚟又好，即係唔會去陳腔濫調啊，又唔會話好老土，咁啊輕輕鬆鬆，搞搞笑笑。咁但係咧就講緊一啲好 serious 嘅嘢。咁呢個就嗰種風格咯。咁佢融合得好，你唔覺係交，反而覺得係將啲問題輕鬆話到俾你聽，而俾你反思到咁樣係啦。咁當然。佢有少少花生感覺，就你而家睇翻，你又覺得冇乜可能啦。哇！呢、這個世界係咁嘅咩？連廁所都要分開㗎，係 啊， 我飲個杯水都要分開。係啊，咁但係原來當時因為種族隔離政策就真係白人黑人唔可以黐埋嘛。咁而家睇翻咪覺得好似啊，有少少花生感覺兼，哇！估唔到原來咁誇張嘅，不過就好似同自己冇關係咁樣咯。咁但係就佢總之輕鬆交代就覺得。俾到人反思咯，咁我都系正嘅。咁至於人物性格塑造咧，你問我，佢就始終三條線啦。我會睇完，我覺得其實女主角就當然係數學嗰個啦。咁但係其實男第二主角就唔應該，即係其實同電腦主管同埋嗰個工程師冇關係。第二主角一定係奇幻故事嚟嘅，即係你問我有啲戲去計啊。咁反而張 poster 就梗係重點嗰三個黑人啦。因為另外嗰兩個黑人其實就都好嘥嘅啦，即係意思好好指線嘅啫， 喺度嘅， 係啦，即係知道發展，但係就唔多戲，亦都唔係好描述佢哋背後啲深奧嘅情嘅。不過就叫做鮮明啲，就嗰個黑人主管就佢本身以前就管住叫西翼嘅一個黑人嘅計數部。咁佢因為你叫理解嘛，以前即係太空科未有電腦，咁乜拉有人手計嘛，即係 even 啲好深嗰啲，譬如二次啊、三次。嗰啲方程式啊，點樣計個降落地點啊，咁嗰啲曲線嗰個 ellipse 啊，即係嗰啲唔識嗰啲 algebra 係咪叫啊？唔係， 其實佢有電腦嘅，但係個 geometry 啊， 係 啊，啲幾何學 咁大嘅嗰個電腦， 好要計噶嘛，冇電腦係啦，靠人手計。 佢有電腦嘅，但係嗰個電腦成 唔係後屘有電腦啊？咁係啊，細細部嗰啲都係，即係應該有計算機係咪？應該計數機會唔會係嘛？ 嗰架都係電腦嚟嘅，但係嗰個電腦計算 咁後屘先有啫。 佢係唔及係 後屘有啦。 嗰個主角嘅，嗰個主角計嗰啲定點數仲後過嗰個電腦嘅，好犀利嘅。 系啊，冇错。咁个鲜明啲就话个女主管就系管嗰个失业黑人嘅计数组，咁当然啊已经被歧视啊，得咗去另一边咁样，即系黑人嘅啫，咁啊负责计数，咁啊但系佢应该一早科先到就话嚟紧会太空处就买部叫 IBM， 嗰时嘅又新嘢嘅，佢自己咧就系去到几尽咧就走埋去啲白人社区。偷入白人圖書館先借到嗰本書，佢好早已經學點樣人，即係應該點樣學操縱呢個 IBM，即係學佢有種電影語言叫咩 Forton 啊，係嘛？即係幸運點解 ？Forton， 其實我都未聽過，我唔知咩嚟嘅。我相信電腦語言嚟㗎 ，programming 嘅嘢。咁佢好早學咗，就兼教埋佢啲僆。咁佢又講佢好擔大嘅，佢本身下面有二三十個黑人嘅僆妹，細年紀啲嘅跟佢揾食咁樣。咁佢又覺得咧，就咁計數咧，我哋遲早被人淘汰，冇工喎，我哋冇咗份工，咁我仲要一上抬唔起頭。你哋想自強不息，想自強不息就要跟我學呢、這個。咁佢喺IBM 都未有個電腦，佢已經學嗰個電腦個操作。咁到後尾咧，呢樣我唔知會唔會搞笑啊！咁你屌你幾百萬買部 IBM 電腦 ，IBM 有人跟噶嘛，係嘛？啊，佢唔會好似兩條蛋散喺度砌噶嘛，係嘛？即係我覺得又拗曬頭。即係講到 NASA 嗰啲男仔就都，你問我都幾壓到佢哋下巴嘅。 係啊。 即係嗰兩個就整部電腦整到傻咁樣，就拗曬底，整來整去整唔到。咁點知一個黑人咧偷雞行過入去幫佢？撳幾個掣，換翻條電線咁就著咗啦。 咁 啲類似嗰 度係，佢直情喺嗰度係攞咗佢哋嗰本說明書，佢自己睇啊。 係，冇錯。 咁佢咪研究到底點樣整啊？ 系咁，但系佢又即系，我唔知道，即系我知成件事真系真事改编，嗰三个黑人嘅成就就冇咁知道。 唔系，其实 系中间我都一定矮化咗白人嘅。 冇错，佢真人真事只系讲紧嗰个大嗰个事件啫。佢其实 系啦， 佢话佢计数 咧， 即系佢嗰个计数好危急嗰度，突然间要计数嗰度咧，其实系计咗三日嘅喺现实里边，即系佢但系佢喺一瞬间就已经可以即系叫做。嗰段即係由一度行過嚟一度嘅過程，佢已經計好，即係其實呢啲係誇張咗嘅。咁但係即係意思即、就、係、是，但係起碼嗰件真事咧係大同小異啦。即係呢啲表現上嘅嘢，當然要誇張啲啦，唔係標題啫，係咪先？唔係，即係你賭神，你唔使下牌點得係咪啊？即係呢啲 係啊，啱， 即係 即係呢個合理啦，電影嘅改動啦，即係配合翻套戲。 咁佢裏 咁，但係譬如嗰啲 好天才 係啦，啲白人， 即係佢哋係天才嚟嘅。咁但係你呢三個演員其實唔係㗎嘛，咁你演嘅啫，咁你點表現佢係嗰種嘅天才呢？咁我諗最簡單就係撳低周圍啲人囉。係 呀。嗯，冇錯。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呢套戲既然係都係去對呢個男性主導啊，或者對白人主導呢件事一啲嘅即係一啲升佢兩巴嘅嘢呢，咁其實佢當然係會貶低男性嘅，即係一定嘅男性同白人。咁但係呢度有另一個角色將樣嘢平衡翻，就係奇聞高士男。所以其實你話佢個戲氛咧，奇聞高士男當然好重嘅，因為佢係佢有即係個頂頭阿頭嚟。咁呢度其實我覺得佢咧主要係表達嘅一樣嘢就係佢其實想講就係你呢啲咁嘅歧視啊。歧視啦，其實呢度就講咗性別同埋種族啫，但其實好多種 族 係好多種嘅歧視嘅呢個世界。佢又講緊呢個歧視呢件事咧，其實係阻礙世界發展嘅。咁而家佢呢度點解拉薩得意，即係有今日咁嘅成就咧？就係、是、因為當年佢哋可以放低到呢一種嘅對女性啦，對 偏見係啦，即係走在好前， 對呢、這個種族啊同埋性別嘅歧視。咁你要排除到呢啲嘢咧，你先可以即係。有成功嘅，我覺得佢係講呢樣嘢，但係呢樣嘢咧唔係講六十年代嘅，其實係講永遠都係啱嘅呢一件事。咁我佢係有啲咁樣即係借古又有啲諷金咁樣，咁你而家就當然就好多咗好多種唔同嘅歧視啦，即係性取向係一種啦，其實而家連宗教都有啦，因為而家有咗好多恐怖襲擊之後咧，好多人對回教嘅朋友都歧視啦，咁但係唔係個個回教伊斯蘭教嘅人都係會放棄炸彈噶嘛，其實有好多好 nice 㗎。系咪？咁你激進，其實你基督徒啊、天主教徒都有激進嘅，即係套戲唔啱睇，哇！你套乜鬼嘢話？咩基督最後有話？你知唔知有人去放火燒戲院啊？係，但係講緊信耶穌嘅人啊。OK， 咁其實一樣有嘅。OK， 咁所以呢個變咗，即係你擺喺現代咧，其實呢件事冇勾到嘅。即係其實佢唔係淨係講個六十年代，即係借六十年代呢件事。你可能你諗。喂，六十年代都好近啊，你唔係講中古啊，大佬獵巫喎，大佬六十年代咗喎，咁樣原來六十年代嘅美國呢都仲係好落後，仲喺呢啲方面呢啲思想上好落後。咁到底佢點樣後尾變咗唔落後呢？其實就係超越咗呢一種咁嘅諗法之後呢，就變咗。咁同埋呢，佢點解要搵拉薩呢？以往嘅呢黑人嘅呢種啊，講黑人呢啲，佢通常講黑奴啦，咁之前最高嗰個呢都係喺白宮裏面做一個黑執事嘅啫。 管家冇錯。 我叫做黑執事，因為佢係黑鬼一個執事。 係。 咁其實都係咁，你咪都係一個仆人啫，一個高級啲嘅仆人啦嘛。即係你喺白宮做菲傭咁啫。咁 即係起碼佢都要服務白人啦，即係簡單嚟計係啦，冇錯。 OK， 一個 servant。咁但係呢，今次呢似乎係好突破呢，就係用咗一個唔關呢嘢事嘅，仲要係呢啲呢係連一般嘅白人一般嘅男人都未必升任嘅，就係、是、一啲天才 嘅。即係優勝於白人嘅事，同埋專業人士嗰 啲嘢。跳咗去一個咁嘅 level 度講，佢哋係女人，佢哋黑人，但係佢做嘅嘢你連一般嘅人都去唔到嘅。咁佢跳級咗呢一樣嘢，成件事一開始已經。咦，咁但係你跳級咗咁樣好好係咪？喺嗰度打工好 ？No， 嗰度打工原來一樣係俾人歧視。一樣去廁所咧，唔該你行翻你自己嗰邊，係咪西翼啊嘛？要去廁所，其實 西翼係啦， 壓曬腦， 好遠嘅，廿幾腳，跟住成二十公里，係嘛？ 冇錯，奇聞高士就翻 來回四十分鐘嘅，係啊。 問嗰個女主角：，喂，你成日都唔見到人嘅，咁啊，我想啊，你知唔知道我其實去咗廁所啫？你知唔知道我要行幾遠？咁呢件事都係令到奇聞高士咧就改變咗， 先知道係，同埋佢先醒覺咯，係啊，先醒覺有咁嚴重嘅歧視，佢又即係講到係。 所以打爛咗嗰個廁所嗰個牌，佢話以後啲廁所唔準再咁樣分開。 係啊，唔再分八人廁所。 跟住咧，佢嗰個女主角咧，後屘就話啦，因為嗰啲計數咧，成日你哋次次開會出嚟啲數據都改，咁我次次計完咧，已經都唔 update。佢話你可唔可以俾我一齊入去？咁當然佢上面嗰個人就唔肯啊，即係就話從來都冇女人啊，即係唔好話黑人，從來冇女人可以入去嗰度開會。咁但係其實奇雲高成就唔理咁多，一齊行啦。咁雖然佢入到去當然佢只係企喺度啦，即係佢冇得坐啊。咁但係咧，唔係佢坐都有嘅。咁但係跟住佢哋要計，竟然喺嗰個黑板 入到去都嘈，都嘈。 喺黑板嗰度啊，就即時計條數出嚟，咁就令到嗰個太空人啊就好 impress。所以佢後屘咧去到就係真係發射嗰陣咧，即係開嗰度都出咗問題啊嘛。咁佢就話咧，只要嗰個女主角話得，我就上去，佢信曬佢。嗱、這、呢個咧，我初以為睇嗰陣咧，我以為係喂係咪即係個 係啊，係以為電影嘅橋啊，係 咩咁誇咁啊？咁啊 ，Mr.Sher 就係真嘅，因為佢哋嗰個睇星嚟，佢哋嗰啲會一早睇咗喺度，佢話真係嗰、那個人真係嗰個咁嘅嘢。咁所以呢套戲其實即係你話佢有冇電影家，梗係有啲啲，但係佢其實好多嘢咧都係根據歷史係有發生。 係根據事實，係、 啊、 明白。 係啊，唔係而家好多嗰啲吹水咩 base on true story， 原來哇！你咩歷險咩搞一大輪，原來佢悲傷佢細個浸親嗰件事喎，哇唔係呀，你作到咁大，咁俾狗咬啊變作咗個 Jurassic Park， 咁即係而家啲戲夠膽死咁樣話悲傷 true story， 但係呢一個拉薩無名英屍係真真正正悲傷 true story 咁，咁所以呢套戲我諗係好特別，即係以往如果你講啲咩黑人抬頭嗰啲，其實我唔係咁有興趣嘅，因為你講嚟講去講啲黑奴咧，好悶啊嗰件事啊。 系， 咁同埋你講好多次啦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係一次啦嘛，你不斷講嗰啲黑奴啊黑奴，知啦，大佬嚇攞曬 打友情牌啊嘛，平時嗰啲 係咯係咯，你奧巴馬都做埋總統，唔使再咁樣噶啦 ，OK？ 咁證明咗黑人都做到美國最高嘅位置就係總統啊嘛，咁明曬 OK？ 咁所以今次呢套戲唔再講呢老套嘢，係講嘅科學嘅成就，一啲概念上嘅一啲嘅突破，咁呢個就另一個層次啦。以往嘅黑人電影咧，好多時最尾咧。呢班黑婆就只會圍埋一齊唱佢啲黑人嘅蘇寧式嘅聖詩，咁就啱啱就係啲咩叫老土呢，就係、是、呢個 Triple X 啊，就係咁啦，最尾係啦。咁反而咧今次係完全冇呢啲咁嘅嘢嘅，係啊，冇話班友跳翻拍舞喺度咁唱曬咁樣，唔係咁樣完場，佢完全冇呢啲嘢。最尾係影翻真正嗰啲人出嚟，係即係好似你其他啲所謂即係真理， 係啊，對照翻真實上面咁咯。 係啦，呢排啲戲都係咁嘅，《殺利機長》啊，好多套都係咁嘅。嚟緊麥克華寶嗰套《波士頓》都係咁，咁係好好睇嗰陣係，即係你真係會拍手，你覺得係？ 喂，你聯繫翻啦，你成件事係嘛？即係同佢現實即刻掛好翻咯，係好高嘅， 好高嘅。 咁佢好似 ending 個 shot 最後係咩㗎？佢哋影翻生活㗎，即係佢所有嘢都話歸於最後都係生活，最緊要自己生活。咁啊，交代翻三個生活，即係生活咁，即係同佢掛。 個 family 啊，咁但係佢就冇話一齊唱翻隻歌跳翻拍舞，即係唔係呢種好老土嗰種咧，嗰種黑人電影，冇呢啲嘢，冇呢陣味，但係好好睇嘅戲咯，係咁啊，即係呢套就睇嚟香港唔係話咁重視啊，不過睇過嘅人都幾好啊，個評價，所以呢套 基本讚嘅，同埋呢啲戲都唔係大陸戲啦，咁佢睇得嗰啲都即係中意睇戲嘅人咯，係啦。 咁大家好推薦大家睇啦，雖然呢套咧唔係一個正式嘅科幻片，咁但係佢講好多呢啲太空科技嘢咧，咁佢真係真嘅太空科技啊嘛，咁所以 計好多數嘅，係啦， 佢講啲係真嘅，咁你反而大家入去睇你咪當科幻片睇，其實都得㗎，因為佢最尾真係有講 呢啲。 系啊， 我有啲 friend 係真係讀啊 Pi Math 咧，即係真係讀嗰啲，佢話佢好過癮嘅，佢黑板嗰啲數識真嘅，即嗰啲 step 係真嘅，咁啊變咗你識數你又睇得明，又覺得啊即係都巨細無遺喎，後邊寫嗰啲嘢都係堅喎啲數據， 識都冇， 就唔係話亂俾扎程式出嚟， 唔識嘅朋友都唔緊要，佢而家唔需要你識嘅，你當神探加你略，佢都寫得反，你唔需要寫咩，唔緊要嘅。 但係神探家就寫嗰啲戇交嘛，啲人就笑佢背頭，有寫微積分啊， 必要識睇。 係啊，又寫 L 字白落去撈個亂曬嘛。但係呢套係堅寫嘅，係啦，即係冇吹水，真係計緊 ellipse 咁樣係啦。 故事上你唔使識 ，OK， 你可以唔使，即係佢有解俾你聽嗰嘢代表乜嘢嘅，因為你唔使識嗰啲數嘅。咁好好睇，最尾嗰場即係好驚險嘅，爭啲入唔翻嚟大氣層啊！嗰場戲都好好睇嘅，最尾。因為真係有發射啊嘛，係咯係咯，咁而最後真係因為啲三位黑人女士，即係都係各有嘅能力，而令到嗰次最後都係好似好驚險，但係都係成功。 因為嗰次咧係好似係美國係咪第一次有載人坑船上軌道啊嘛？ 係，即係載人上軌道係啦，第一次就原本環繞七週就要贏俄羅斯嘅，咁但係俄羅斯環繞咗兩週，咁佢第環繞佢兩週嗰陣時咧，嗰個隔熱罩就鬆啦， 冇錯啦。 咁跟住就佢有描述到個電影就係話，連處長都拿唔定主意，咁反而係個黑人自己講話啊點樣唔知點樣扣實就話信任個。那個安全罩，咁就有少少食翻佢友情嘅，因為咧佢另一個 friend 就個佢公司就負責搞嗰個隔熱罩噶嘛，係啊，即係有少少咁樣信任元素，最後真係俾佢行咗三周，然後就落嚟地面啦。咁落嚟地面咧，仲要落嗰個位咧 ，exactly 就係要計算嗰個位，咁好準確。咁又成功就叫做超越咗俄羅斯咁啊！第一次啊，航天即係太空競賽入邊第一次。 真人真事啊！再講一次啊，唔係古仔亂吹啊，真人真事。 係啊，真事嘅，冇錯。咁我變咗就。因為真人真事咪好實咯，即係成件事個說服力好高咯。 我睇咗想做得話唔係啊嘛，有冇咁誇咁？係真係咁咯。 係啊， 佢好劇情。 同埋我覺得最誇，其實最誇第一就 IBM 嗰度，我都有啲窒緊啦，所以我覺得佢有啲矮化。第二我就覺得咧，喂，好似係咪咁易學啊？嗰、那個黑鬼姐喺個電影入面好似都係三個月到攞本書學，之後就做咗 IBM 電腦主管喎。咁你係咪咁易學啊？嗰、那個年代你 IBM 喎、啊， 當然有誇張咗啦。即係好似話， 係呢個估佢可能好早嘅，係啦。 唔知啊，嗰、那個唔係話得兩三個月。即係話佢計數，佢明明計咗幾日，佢就套戲就講佢即刻都計到咁。咁呢啲係誇張咗，但係呢啲係一定係咁嘅。如果佢攞咗佢哋翻屋企計咗三日套戲，好悶㗎啦，大佬。 系啊，啱啱 即系呢啲系唔系问题，佢冇呃你嘅其实，因为佢其实佢都冇强调嘅呢啲嘢，系咪先？系咯，咁啊，新年都睇咗啦，咁新年讲埋你嘅观感啦。 系，咁我睇完就觉得，喂，就算系以文戏嚟讲咧，成套都唔会闷嘅， 系啊， 佢不断有事发生，不断有问题，佢哋要点样解决？就连一开始咧，佢哋讲佢哋。搭車翻工啊，咁啊死火啊嘛部車，咁嗰陣時咧，咁啊有個差佬就走過嚟問佢哋，其實佢哋咧就睇到佢哋三個有唔同嘅取態，一個咧就覺得驚啦，即係會唔會因為佢哋黑人嘅，可能啲差佬會對佢哋唔好啊咁樣，咁有一個咧就覺得，喂，既然有警察咁，可能佢哋會幫到我咁樣，咁係啊同。咁樣即係大家有唔同嘅諗法，即係好快就睇得到。 嗱，其實呢套戲唯一唔好咧，就係嗰三個黑人演員咧就唔好靚嘅。 係。 即係一般你睇女人戲啊，你睇女人戲咧，大家就會睇女先嘅，的確我都係咁啊。哇！呢套戲好睇啊，三個黑婆咁樣，雖然後生啲嗰個當然係因為後生啲啦，唔係靚啦。咁個黑人都係靚女㗎嘛，係咪先？佢完全唔靚嘅，咁而家你過唔過到你呢？咁樣就係呢關嘅啫。但其實套戲本身係好睇嘅， 冇錯。 咁即係如果你睇故事係得咯，係咯，演出都得咯，係咯。咁咯。 係啊，正嘅，冇錯。好。咁啊，喂，嚟個魔獸戰車喎，係嘛？ 係喎，唔記得咗，係做緊套啊，以為講完啫嘛。好，快啲講埋。 我幫呢套啊，簡單啲，係啦，移動向啦。咁我唔知係咪真係佢拍嚟個 concept 都係想賣玩具啊？嗱，如果係就拍街啦。睇完我冇意欲買佢嘅車嘅。 有玩具咩？佢好似我又唔覺得。 好似冇玩具。 冇出喎。 係啊，冇係嘛？係啊，咁啊正常啲。即係如果你話想 sell 佢嗰架魔獸戰車啊，拍街啦。我睇完真係唔係好想買佢嘅車。咁啊，即係條橋啊，軟體生物咁啦，咁佢啊即係個設定啊，軟體生物咧，佢就你當好似八爪魚咁嘅，八隻腳嘅，咁啊都係大隻啲啊，不過細啲，咁啊個樣又係又林白白咁啦，咁啊又眼又口個口，咁個口咧擘大都可以好狰狞嘅，不過就平時可以笑嘅，咁啊 B B 仔咁樣啦，咁啊佢啊啲觸梳咧就佢個設定就掂住啲乜咧，佢就會個特技效果就會佢啲皮膚會即係發光嘅。咁點到啲嘢咧就會自己自轉 ，OK？ 咁但係自轉就唔係話連埋條竹蘇轉喎，竹蘇唔轉喎，即係你當好似 你當有啲電池電池咁啦，你當 係啦， 啲係咯， 冇錯，變乜就出乜，咁啊話轉乜之餘就話個扭力仲要好大，咁啊其實我正常人類咁樣就點咧，咁啊轉咯，咁但係佢遇上個車房仔，咁佢就發覺啊撲街啊，呢個世界有扭力咁大嘅嘢咩？咁我諗到啦，咁啊將佢低落去架車度。系啦，咁佢揾啲竹梳啊，翘住啲竹绳，咁啊即系啲车啲竹绳，咁所以那个屋咧就翘即刻高速地转啦，兼上好大扭力， 咁佢重點都係就好似嗰啲爬山效果啫。其實佢唔係鬥快嘅，佢嘅車不嬲就唔係跑車嚟嘅，佢係即係嗰啲速，我話速係咩啊？即係公貨櫃車係嘛？ 即係嗰啲咪叫大腳八嗰啲咁嘅貨車咯。 係啦，越野車啦。咁佢又話，但係佢都有改裝。佢第一改裝需要咧將庫個原本嘅車嘅引擎嚇 Q 咗先得嘅，咁佢先有位捐落去嘛。咁原來佢咧，佢又搞笑，佢又整啲唔知有啲威亞，總之佢俾油嗰下咧就會有個腳踏掂落下魷魚度，咁魷魚知道你俾油咪會加快咯。咁啊轉彎個軸繩就照跟翻嘅，即類似有啲好土炮嘅嘢。咁加上就要去停咧就唔知咧如果第一架車啊就土炮啲嘅，第一架車要去停咧就遮咗佢個視野，因為佢個車頭啊有啲 其實完全係馬咁啊，當你當騎馬咁咯。 系啦，咁一踩冚實咗佢，咁佢即係冇前睇唔到前面嘅嘢，佢就會停啦。咁啊，即係用咁樣我嚟當避力嘅。咁啊，即係都係，總之就係你改裝咗啊，擠咗叫做售車合一啦。咁樣其實冇橋嘅啫，條橋就因為咁樣噶嘛。咁架車啊，佢又唔係 sell 快又 sell 靈活嘅啫，即係 sell 譬如佢可以 爬 又可以走上個屋頂，係 啊， 係啦， 爬牆都得， 跟住屋頂又可以飛啦，可以彈啦。咁同埋你記住佢有竹蘇嘛，咁佢可以行到某個位，個差佬追住佢，佢就可以揾啲竹蘇配合埋個屋咧，就直頭騎咗上去牆同牆中間條罅度，咁成架車咪升高咗咯。咁啲差佬睇下佢個底經過，咁啊見唔到佢。 唔係壁虎功啊，嗰樣叫做壁虎功啊。 系啊，壁虎功啫，左右长咁，即系其实 sell 呢啲嘅啫。咁其实冇桥嘅，画面又唔靓嘅。咁啊，总之睇架车喺个屋顶度跳来跳去，咁啊飞檐走壁忍者咁嘅啫。咁但系就系个车咯。咁其实冇桥啊，你又唔讲 Amazing 咁，你讲咗冇有竹苏，冇有竹苏。咁啊，同埋佢中间都会即系有啲战斗场面咧，就系靠撞佢啦。咁佢好大扭力噶嘛，可能骑过啲车啦，同埋甚至乎揸架车你可以去撞只竹苏啊，去四只抓住个屋车撞四只。咁啊啲竹苏走出嚟又搞啲车，即系包括我撞开啲车啊。或者弹个地下跳起啊，避开啲攻击咁样，咁啊来到玩啲招嘅啫。所以咧睇一即系睇头五分钟或者，不过睇啊，佢头五分钟都冇打嘅，即系叫佢睇一场车嘅动作场面就等于睇到尾噶啦，咁好闷嘅。咁啊最后就揭垮咁啦，咁啊总之嗱冇间隔嘅套戏，间隔就系嗰啲即系保间公司嗰啲转油公司嗰啲保安啦，咁啊你当佢转油公司嘅都有间隔嘅，即系个老板就话想毒死晒佢哋，因为去转油。咁我發覺原來下面有個咁樣嘅新嘅生物咧，咁因為嗰啲生態保育咧，如果爆出去咧，肯定就冇得要停工，咁佢損失好多錢，咁所以就話不如啊隱藏咗佢，又唔俾人知道，兼咧就話灌啲毒藥落去咁樣嘅，好似話鑽入去個地層度啊，噹鳩死曬班撲街，咁啊類似啦，咁但係男主角要知啦，咁啊 keep 翻，咁啊早啲又過去阻止佢，咁啊 keep 翻又救埋佢阿爸阿媽，咁啊於是三隻咧就三部車，就藍色、綠色再加個土炮車，三架車就駛去嗰個終點。咁但係去到終點咧，仲要搞佢嗰個轉油車，就轉啲毒藥落個地底嘅。咁最後點咧？咁啊，最後都係一個魔獸揾條竹蘇，成架車抌落去啊，抌爛埋個泵，咁啊轉唔到，咁啊叫大團圓圓桌。咁啊三隻魷魚啊跳翻落去喺個地洞度，落咗個地下水嘅地方。咁然後見到咧好多同伴嘅，咁啊隻隻咧好似發光魷魚咁樣喺度，開好開心。最後同佢 say hi， 拜拜咁啊完場嘅。 其實呢套戲啊，點講咧，就結合咗好多以往嘅元素嘅，包括呢個鬼馬神仙車啦，即係以前有個福士，咁就識自己喐嘅，即係你其實即係呢個搞笑版嘅 Christine， 即係嗰度鬼戲個車識殺人， 係冇錯。 或者咁講，其實 Christine 係抄鬼馬神仙車嘅，你應該調翻轉。咁即係總之咧，嗰啲車唔知做乜自己識喐嘅喎，咁發展好多恐怖片嘅，咁但係以往就搞笑嘅。咁啊，冇解釋點解嘅 ，OK？ 咁我相信後屘會唔會變形金剛都係咁食咗呢樣嘢，再結合嗰啲即係嗰啲玩具，所以咁樣度咗條咁嘅橋啊！咁啊，當然都有變形金剛嘅元素啦，咁就係啲車啊、變形啊呢、這個咁嘅元素。當然佢唔會變機人啦，咁但係佢呢度因為佢啲竹蘇平時收埋喺佢個車入邊，佢打開個車冚蓋側邊先伸到出嚟嘅，咁都係少少呢個又有少少變形金剛元素嘅其實，因為架車又變咗好似佢朋友咁嗰啲啊。咁又有呢個元素啦，咁當然啦 ，E.T. 嘅元素好重啦，咁就係你遇到一隻外來生物，都係呢個就唔係外星啦，我哋初以為睇以為外星生物嚟嘅，最初睇講睇預告，咁原來係地底生物，咁都係地球生物嚟嘅原來咁，咁變咗又係同原來我哋建立咗啲友情啦，咁佢就要誓要幫佢哋，即係翻返去屋企，咁都係啲咁嘅故事。咁呢度就 基本啦，即系 E.T. 咁啦，系啊 ，E.T. 啦，系咯，咁佢就當然加入咗就，咁呢隻嘢都唔係一隻，就話佢原來另外兩隻，原來佢老豆老母咁樣，咁就 咁亦都好少少有影射翻男主角地，即係自己同嗰啲咩後父人阿不打話係咪？即係嗰啲好嘅關係，咁後屘可以即係可以解決到咁啦。咁 即係後父最後有個位又奮不顧身咁樣，又即係因為佢要點火，嗰只嘢驚火，因為嗰只嘢佢話嗰只怪獸 石油啊嘛， 係啦，咁佢咧又揸架好大架，即係嗰啲咧即係 D drive 佢哋唔知。咪有啲最史上最大嘅車，就係即係成個運轉油台基地下面唔知幾十個屋嘅咧，咁樣包架撞咗埋個嗰個罅度，就幫佢整熄咗啲火，就兼整埋個車台，就俾只怪獸戰車飛嘅，咁啊自己奮不顧身咁啊，咁啊男主角對個後父改觀，開頭話唔妥嘅咁樣咯，你當係咁。 咁不過我覺得佢幫佢最大就幫佢溝到條女啊，即係咁樣。 係啊，但係其實你問我咧，唯一叫做我覺得會養眼啲就嗰條女咯。佢點解揀個冇波咯？我真係唔明。呢啲戲你一定要細波鬧。 咁呢套可能俾細路仔睇就唔需要嘅。 咁啊，唔知啊，細路仔都有家長入場噶嘛。 我 覺得嗰啲兒童戲你都要有噶，啲基本。咁你揾個身材好啲嘅女仔有幾難啫？咁你冇話要佢性感啊，但係你都養眼少少。我覺得連條女都。但我睇到真係好煙悶，因為佢啲劇情呢例牌到例牌嘅，咁同埋佢啲動作又例牌，劇情又例牌，仲要其實成套戲我講好似好精彩啊，佢即係車展咗兩場嘅嘢。咁成套戲煙煙悶悶，我係估到佢跟住見到條女屌梗係溝佢。咁連條女都唔索，咁我真係好集中唔到精神。我真係嗱坦白講我就你問我唔算精神差嘅，即係以我以往再攰啲都試過，哇！但入到去真係長瞓咁就係咁瞌瞌睇瞌睇瞌睇咯，係啊，所以我都嚴格講，我分咗都唔叫睇一套。 女主角係有啲羅莉路線嘅，唔係大波唔係咩鋼鐵嗰啲嘅。 唔係啩？佢羅莉 個身形 咁 佢 唔嬌嘛？但係個女仔 個身形 個女仔反而有啲似十三點喎，即係傻奸奸咁樣嘅喎，係嘛？ 你初 眼仔碌碌嗰只咯。 其實佢講佢哋好細嘅啫，即係呢套戲入面咧，嗰啲演員就唔細，但係佢講佢哋係即係 high school kid 嚟嘅啫。你記唔記得開頭翻學？係 啦， 學生嚟嘅。 high school 咁樣度。 high school 嚟嘅。 我以為已經大學添。 我唔知你覺得似咩？ 咁 high school 都中六啦，都係中七啦，屌你咩？一蘇偉山都做中七啦。 high school 即係總之中學生啦，總之中學生啦。咁佢係好似一個扮細個嘅，因為呢個男主角其實邊度細個啫？因為男主角咪做緊阿麥佳法啊嘛。 咪咯，我后屘听你讲我先知，屌咩嗰个男仔又其实又好口木面咯，又唔 系。 唔 系，但系套戏佢就系扮僆仔僆妹噶， 系咩？唉、哎，顶唔顺真系。 唔系呢个阿新年都有睇噶，系咪呢套？ 望过下啦， 望过下，望过下得噶呢套戏真系唔使入场睇 得唔得？ 真系。 唔系你讲下，你再睇咗你讲啊。 系你讲。 呢套冇乜嘢讲喎，都系真系望过两眼啫。咁但系你唔。即係睇嗰陣時你尤其是係你冇睇佢翻學嗰啲咧，你唔覺嗰兩個即係阿男女主角係細路 係咯， 唔係佢又未知 大人嚟，廿四五歲嗰啲，我覺得 唔係啊，梗係唔係啦？你有冇睇 Back to the Future？ 係唔止添埋仲 Back to the Future 就睇 Paulson Michael J. Fox 都係學生嚟嘅啫，即係 high school kid 嚟嘅啫。 係 即係其實咧，以往都好多呢啲咁嘅戲啊。即係嗰啲人係牛龜咁大嘅，但係佢故事入邊話就係 high school kid 嚟噶。其實好多嗰啲咩， 即係郭富城扮咩 啊？ 明白。 Summer Camp 啊，死嗰啲都係啊！啲女哇咁正嗰啲女，哇呢啲 high school kid 唔係啩咁識？佢係啊，佢係咁講先啦，最少故事 係 咪？咁你咪當係呢啲咯。咁 high school kid 係學生嚟噶，咁佢揾啲大人做啫嘛。咁你睇啲港產片或者無線劇都唔係睇得少啦，係咪？即係著住條校服裙嗰啲人一定起碼廿幾㗎嘛，係囉。咁呢件事係唔係佢係搵個大人做啫，但係佢裏面佢講佢就係學生嚟㗎嘛。係。咪開頭真係講佢捧住啲書返去學界，你冇睇開頭呀？ 係呀，啱。又咩上咩保留字咁樣㗎嘛。 係呀，咁係 high school 嚟㗎，唔係大學呀大佬。咁佢係咁講㗎啦。同埋佢一身， 同埋就你話嗱， 翻學嗰陣嘅衣著，我講佢後屘就睇唔出啦。佢翻學嗰啲衣著係翻學嗰啲便服咯，即係細號嗰啲啊。 冇錯， 同埋佢啲同學佢都刻意揾啲似翻啲嘅，但係嗰啲出一出就冇咗啦嘛，嗰班係咯。咁佢就係咁啦，你當係咁啦。所以其實你當係一啲少年少女咁嘅故事嚟嘅，佢 suppose 係 明白。 咁做咗出 咁啊，同埋就我覺得就男女主角唔得之餘，就嗰只嘢其實設計你可以唔好撚屌，唔好撚黑咯，黑撚撚撚咁。 咪有人覺得得㗎，有人覺得得㗎，有人覺得對嘢得意添㗎，係啊。咁啊，即係各人唔同啦，觀感係咯。 我見到有啲觀眾睇， 但冇咁佢，但佢冇 character 啊嘛，最慘。 有啲人覺得有啊，就係、是、咁，即係佢睇佢班。 係啩？佢全場呢架車度喎，陰公一見隻眼。 嘢講啊，但係佢係有人性噶嘛。 嗯， 嗱，老實講， 咁佢人性咪就善良咯。 我都覺得悶嘅套嘢 ，OK。不過我知道，如果你即係你中意睇呢啲啊，或者你唔覺得睇咗咁多年 E.T. 都仲覺得好，仲係好新穎嗰啲咧，咁佢 OK 嘅。係 咁啱嘅，啱嘅，啱嘅。 係啦，即係佢係受翻嗰啲嘢俾你睇嘅。佢唔識講嘢，但係佢係好成日整蠱個主角啊，記唔記得啊？即係成日又噴啲水落佢度啊。咁有啲人好 buy 呢啲卡通式嘅表達噶嘛，係咪？咁我哋而家覺得唔係呀嘛咁樣啦，係咪咁我又未至於討厭嘅，未至於咁你話鍾意呢我就真係難少少啦 ,ok? 係啦咁樣。咁女呢方面呢好闊嘅，即係我接受到嘅 ,ok? 我覺得佢呢套呢其實應該出 game。 唉都唔好啦， 如果出 game 嘅話應該。 唔得，但係呢套嘢出玩具肯定是我 嘅玩法。 即係我勸大家呢諗住拉神啲朋友唔好拉神啦，呢套嘢應該賣唔到嘅。老實講。 是啊是啊，我问到问 到。因为其实好差， 即其实佢 中意人中意，但 佢都唔系讨好观众，系啊，即系佢啲元素 都 讨好观众。 有人 OK， 但唔系大众都 OK 嘅、嗯，所以如果你要出产品，你要都几受欢迎先得噶嘛。咁呢套其实唔算成功嘅，暂时系。咁只不过佢用咗好多以往嘅元素咯，系、嗯、咯，神仙车啊，咩捞捞埋埋啊，变形金刚乜都有啊，咁就整砌咗一套新嘅叫做，其实系砌埋咗一套新嘅嘢咁咯，你当佢将啲元素系咯。咁樣嘅啫 ,ok, 咁大家鍾意睇就睇啦 ,ok, 咁冇乜特別嘅呢出，即係我覺得唔睇又得嘅，因為真係幾受制嘅老實講。 嗯唔錯。 係啦。咁如果大家鍾意呢啲女係咁嘅身形或者都 ok 嘅，係啦。即係好細粒㗎，其實嗰、那個鬼冇好細粒㗎。係。個樣又惡啲，咁樣。好，咁有冇仲冇。 哦，就咁咯，系啊， 咁 个礼拜差唔多啦。 咁下个礼拜系咪会做呢个咩啊？杀神装逼嗰啲啊，吓？ 系啦，装逼二下礼拜其实都几多正戏噶，跟住艾德胜嗰套正式上啦，五啊二 hurts I love you， 跟住仲有就系、是、嗰、那个哎呀唔记得奥斯卡嗰套啊，唔知叫咩，即系又系啲得奖戏啊，系啊，又会上嘅咁样。 咁有冇啲系科幻片咧？ 科幻片就冇啊。即係你問我，近家啦，格雷啊，格雷五十度色戒二啊，科幻片啊，仲唔科幻嗰套？好科幻啊！我真係覺得嗰套，我死咁快，我真係火都滾埋睇到。 嗱，嗰套咩來自火星的愛咧 ，suppose 就2月23，但係點解我見到而家佢喺個 showing 嗰度有，即係有 show 出嚟嘅，應該未做㗎係嘛？ 未做未做，係我都見到呢套我睇出啊，拍得幾唯美，幾靚。喂，有得做喎，2月14日优先啫，优先啫。 我知啊，因为情人节佢系即系早啲上啦，我 系、哎、整套爱情嘢过去。 好， 我同埋情人节抢滩，喂，今年佢话你嚟咗情人节真系劲，我做套咩情系海边之城啊，即系又系嗰、那个咩 Chester Sea 啊，系嘛，即系又系最佳电影嘅提名。 哦， 又系又系情人节上，咁啊打对冚嘅情人节啊，即系大包爱情片睇啊，就 系唔知系 喂冇科幻啦。 哦， 系啊，喂，即系分咗成个月都冇科幻啦， 咁 讲。 咁杀神装逼都算嘅，佢好奇奇怪。 佢算科幻？ 唔系 系啩？好啊，打得。 唔系啊，杀神装逼系佢系玩就玩杀手，但有啲嘢好夸张噶。 唔系啊，我知啊，一个打机人，但系佢打得佢打啲关节技啫嘛，即系好似即勤咁啫嘛，佢好窝噶，打得佢冇浮夸嘢噶。 佢攞嚟呢度玩嘅。唔系套戏个性质唔系科幻， 好快 嘅。但系个性质佢唔系科幻，但系佢玩到咧，其实唔系好现实嘅。 知道，明白。 咁你其实咧有啲漫画咧，佢都系讲杀手嘅啫嘛，但系佢好夸嘅，就系呢啲咯，就系呢啲咯。佢有个组织喺间酒店啲唔现实嘅，其实你呢啲你都可以话系属于科幻片嘅，即系就系啲系另类啲啦，另类少少啦。即系你睇啲科幻有啲即系另一啲 line 咧，唔系讲超级英雄嗰啲，系有呢啲咁嘅故仔嘅。咁冇嘢好簡單睇 Sin City 咁你話係咩 咁係啱啱 Sin City 都冇超人咁但話佢怪佢好怪㗎嘛咁其實你都可以當呢啲戲睇囉咁佢 唔係佢用嗰啲金幣當錢使㗎嘛殺人用攞金幣跟住有啲咩酒店專嚟俾殺手嗰啲跟住用金幣找數嗰啲 唔係現實世界 嚟㗎嗰個真唔 係唔會咁即係殺手嘅金融系統係咪好搞嘢 所以你一樣可以當起碼好漫畫式咁樣嗰種囉係囉係囉 咁科唔科幻？咁你睇下你。 同埋你問我咧，裝逼第一集就即係以佢咁低成本嚟嘅，我覺得真係幾好睇。佢乜棍都打得。 今集 咧，我都受驚喜嘅。 緊接第一集故事幾個鐘頭後嘅故事啊，所以佢都成個造型啊，嗰樣嘢係跟到好足。咁今次就上次收養咗只狗仔又繼續講啦，係咁啦。咁今次就有埋啊魔肥人啊，即係 Waitress 入邊啊魔肥人㗎。咁我哋成日都話啦，喂幾時加埋 Agent Smith 同阿 Trinity 咁咪齊人咯，係咪開台啦。 係啦。 我覺得佢一集 走佬啦嘛，嗰邊嗰個喐唔到啊嘛條女。 你信唔信一路加？你信唔信？第二、第三。 即係總會加。 係總會加埋你嘅。OK。咁今集已經有埋阿 Morpheus， 咁你仲唔 Matrix 大佬？ 係。 你睇你睇。 反而我覺得會唔會加咗個咩啊？加咗嗰個 Simon 先啊？ 唔係你睇個 Simon 石嗰個。 唔係你睇下佢個 poster 啊，佢係好多支槍指住佢嘅。 係係。 嗰個 feel 都好 Agent Smith 嘅。 系啊，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 系啊，同埋关嘅关嘅，佢即系嗰啲，即系系啊，即系。 使唔使介绍呢套？个个都等紧，其实使唔使去多讲嘅？ 冇错。 好，下个礼拜讲下呢套啦。咁啊，当然都有机会，我哋又睇到第二啲嘢啊。唔系，下个星期有第二样嘢，不过就系电视。其实就系做阿 X 教授个仔啊，即系嗰套啊，阿撕裂。 哦，撕裂嗰个。 系，系嗰度做落去嘅就系呢个 Legion 啊嘛。X 教授的仔精神分裂，但他有不知有多少十个人格，每一个人格有一种不同的超能力，他本身就是一对 X-Man。这个就是来一礼拜三会做的，那我想下礼拜一定讲啦，这个。那今个礼拜我们一阵转头讲讲 Powerless 先好吗？ 嗯。 喂好啦，那好啦下个礼拜再不打再继续听啦。 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thank you。 唔该晒。 喂。 好拜拜。 好拜拜。 喂咁就嚟啦，我哋自己讲啦，到 OK 不打动走咗不打之后呢，我哋讲讲呢个 powerless， 係咪呢个叫做咩无行为力，係咪有个逆法，跟住有一个就话咩叫做我不是超人㗎啦，咁都系啲坊间应该咁讲系啲网上嘅自己逆嘅版本啦， OK， 咁啊暂时都唔知道应该叫咩好啦，因为冇真系无能嘅 powerless， OK， 咁讲乜咁就讲佢又係一個自己作咗另一個城市嘅，咁但係呢佢嗰度就而家就變咗呢係講啊 Boost Wing 旗下嘅一間分公司，就是、叫做 Wing Security 嘅，咁但係佢又唔係做乜嘅，佢好怪喎，請埋班友呢，請埋啲好似阿嘉英咁嗰啲呢，即係咩呀 文 西係啦嗰啲咁嘅，咁喺度成個研究埋好多古靈精怪嗰啲嘢呢，就係要嚟保護啲市民㗎喎，咁但係嗰啲嘢全部都係啲攞你命三先嚟嘅，即係全部講嘅勁，但其實全部唔 work 嘅啲嘢，咁即係為咗好誇張咁，但係咩佢話咩俾超人打都冇事，但係俾普通人打就有事咁樣啫。 哦，唔係佢嗰個話係Les Luthor 間公司整出嚟嘅，但係用得一次嘅，佢話研究我哋整山寨版咁喎。 好似係，好似係，好似係，佢本身係寫住 Les 嘅，係。 係啊。 哦，即係佢唔係話係唔得，不過佢係一次過。 唔係保護一次嗰啲人。 跟住就唔得㗎啦 ，OK。唔係話佢普通人打就打到啊 ，OK， 咁仲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又話咩整咗塊咩用呢個咩黑氣石做嘅玻璃咁， 嚇係啊， 因為咩超人穿過唔到， 係 咁話點樣過嚟救你啊咁佢咁嗰啲啊， 啊係啊，唔係佢話 佢話玻璃好易爛噶，普通人只要一掟就爛咗。 系，佢话佢本身开头好有黑嘅，但系整啲嘢唔系危险得滞，就成本高得滞，跟住全部都 ban 晒喎，跟住变咗 hea 住做啊，全部。 咁个女主角咧就第一日翻工，但佢就都系 manager 嘅。原来之前已经有无数个俾佢炒咗几个啊。咁个老顶嘅乜水咧，就原来系啊呢个噶 Boost Wing 嗰啲 cut 神嚟嘅。咁但系嗰条友系冇乜心恋战嘅，不如交俾阿马仔讲讲啦，好嘛？ 好，咁佢佢而家呢一间公司我识，即系个老细咧，咁都系。成日想翻翻去嗰咸城嘅， 系啊， 系啊，咁佢本身话咩？如果一系又发明到啲好嘢啊，跟住话去翻公司，一系就即系要搵方法翻去啦。咁啊，佢其实搵个女主角嚟咧，都系成日搵啲人嚟，即系点讲，我系孭镬咁啊，你当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孭镬嘅， 系啊。咁啊嚟到咁，佢诶个女主角第一日翻工已经系搭嗰啲。你个火车电车嗰啲 系，类似轻铁嗰啲啊， 好似啲大底火车咁嘅，佢系空中咁样嘅。 系啦，咁啊已经撞到有个咩南瓜人啊，咩咁样，即系同个火狐女侠喺度打紧嘅，整到成架车跌咗， 飞天喎， 系啊，即系整到成个车飞个街，要俾个福诶接住咁样救咗你，成车唔使死咁嘅。跟住佢又觉得好刺激啊！跟住但系其他人话日日成日都系咁啊，今次唔使死先好彩咁啊。 系啊，即系日日都系咁噶啦，系咯，系咯，普通嘅。 系啊，咁翻到公司咁就即系讲头翻，即系介绍翻咁做下头咁样啊。跟住我班友好 hea 啊。 嗯。 系啦，跟住点知转头已经有坏消息话，即系打嚟啊 ，Boost 兵话就成间公司要执咗佢啊。 系啊。要 执 笠啊！ 系啊，咁啊，反而个老细好似开心啲，好似话翻，因为佢执咗之后可以翻翻去国银城啊。 系翻翻国银城，同埋翻翻去嗰个总公司个大楼度翻工啊！佢以为 系啊，咁啊，但系因为佢话其他人啊，全部冇得捞啊嘛，好惨啊！跟住个女主角又鼓励佢哋话要谂下睇下有咩方法可以发明到啲嘢，咁如果俾阿 Bruce Wayne 上色，咁应该间公司就唔使执噶嘛。 系啦，咁结果咧？ 咁結果佢開頭講埋啲廢嘢，其實一路都係係有條女仲話咩有個咩做愛機械人啊，係咁最尾係佢哋話因為咧個嗰個女仔咧佢有個話整嗰個手錶啊 sensor 可以感應到佢唔中嗰啲人咧就會有警號嘅， 嗯。 咁佢講諗咩原來用啲氣味嗰啲感應嘅，咁佢話不如改到即係個女主角咁諗到個 idea 就最尾係將佢改咗變咗係嗰個咩男跨人嗰啲，即係嗰啲我嗰啲氣味咁咧，佢整咗去個 sensor 就會未嚟到之前已經會 知道會嚟， 啲感應就嚟嚟啊，咁有警報啦，等啲人之間可以避難咁啊。 嗯，係 咯。咁佢又本身想即係叫佢老細俾阿 Bruce Wayne 咁等佢冇 close 間公司嘅，咁但係個老細又開唔上嘅，因為佢想翻翻去。个人食啊嘛，咁但系佢嗰条女又话：如果你唔俾咧，我直接俾咧。咁如果 Bruce Wayne 上车，咁变咗我去个人食，你冇得去咁啊！ 我代替咗你啊嘛。 系啊，咁啊变咗个老细逼于无奈咁啊，拎咗俾阿 Bruce Wayne 咁啊 ，Bruce Wayne 话好中意咁啊。第二朝个老细翻嚟讲咧，即系话就话间公司继续即系继续唔使执，即系但系个坏消息就系个。佢一个老细冇得翻个人食咯，继续留翻呢间公司做老细。 佢嚟讲系坏消息啫。 系啊， 系咯。 咁但系佢完嗰阵时咧，即刻就已经有新闻讲话，蝙蝠侠咧用我最新嘅，即系呢个感，佢话系我气味感应嗰个 装置 嘅， 然后 捉到系啊，捉到阿小丑嘅位。 系啊，即系系啦，咁啊，即系佢叫套戏就穿插就成日提住班大超人嘅，但系就冇出场嘅咁咯。 系啊。咁呢度系笑片咯，如果系， 系笑片嚟嘅，基本上系啦。咁啊 OK 嘅，如果大家当睇下又无妨，系真系笑片嚟嘅，本身系笑片。咁啊，但系就打正 DC 嘅旗号啦。咁啊，可以讨论下就系、是、其实 DC 嘅策略，你觉得如何咧？嗱，咁同一个星期啦，有呢个 LEGO Pop 啦，咁亦都有呢个 Powerless 啦。咁你觉得点？ 其实整体上而家系反而系电视嗰度就 DC 好似就多剧啲同埋声势大啲嘅，因为 Marvel 嗰边反而佢就系因为摆上网咁啦，跟同埋佢系一套接一套，佢唔可以好多套咁出啦。咁佢嗰度系嗰个吹销 agent 嘅，但如果你话， 但吹销 agent 唔算得喎。 吓，咁佢嗰个 agent Carter 都冇得做落去添，叫嘢。 系咯，即系电视啊几失利嘅，如果 Marvel 调翻转。 系啦，咁啊，反而戏就调转啦，咁啊一边强晒，咁啊 DC 啊衰晒，因为次次都唔知搞咩嘅佢啲戏。 暂时啊，睇下神奇女侠翻唔翻到身咯。 系啦，即系唔知佢点啊。 但系听讲啊 ，Batman 又话阿佛力又话唔做导演啊嘛，即 系 好多。 个压力劲一就系好似话。 系啦。咁啊，变咗都惊啊，大家都咪得唔得噶咁样？咁可能都神奇女侠或者会好啲，因为系女导演啦，咁同埋。即系神立系一个大啲嘅女超人啦，同以往拍即系嗰啲好似系配角搬上嚟做主角嗰啲就系唔得啊，都预咗。但系神立本身系一个大梯度啦，咁我哋都觉得今次神立冇得输嘅。其实咁， 最怕而家其实系反而系惊华纳，即系佢哋嗰边啲阿头自手画脚嘅，冇料办四票啫。其实系 惊咁啊，不嬲啦，系啊，咁但系点解佢喺电视上面就咁放手？ 我哋傾過就覺得係因為其實係啲錢問題啊，我華納嗰邊同 DC 係， 即係啲不值細嘅嘢咧就係是但啦 嚇，即係俾啲人放手搞咗整咩整咩啊！ 啲不值一大咧就驚死啊！ 係啊，咁啊揸住咁佢啲人又唔係佢搞喎，佢又走出嚟 指 手畫腳嗰啲人， 即係好似無線嗰啲咁啦。 哈哈，又點又點喎。 係囉。係囉。即係那個劇細嗰陣唔理你啦。喂得咗嗰陣又好多意見啦嘛，又點結果搞衰啦嘛呢啲。見得到。 啊類似係。 即係無線咁上 下。之前係小品㗎嘛，一點係要整到劇情片㗎嘛。 嗯，即係愛回家咁係咪。 係呀，仲要規限㗎，啲人唔鍾意即刻洗走佢㗎嘛。 係啦，佢以為佢好叻啊！呢啲咁嘅管理，呢啲先係最失敗嘅管理。咁啊，好啦，咁啊，但係 DC 咧，的確喺呢個電視啊或者其他嘅 media 方面咧，就玩得多同埋多樣化，咁啊真嘅，係啦，係嘛？ 嗯，佢好似係即係佢好似唔怕 cheap 喎，因為感覺上就 唔怕 cheap 係啦，唔係因為其實我哋講過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咧，就 DC 咧佢就冇當每一個作品之間有任何關係嘅。即係當然你好似電視劇咁佢有啲就話同我個世界啦，咁但係佢好明顯啦，Supergirl 同阿閃電俠同埋佢嗰班就唔同世界㗎嘛，上次 Crossover 都講過啦。咁 係呀，因為電視台唔同啊你話。 係啦，咁而家 Powerless 就好明顯佢應該都係另一個世界啦，咁佢每一個其實你可以獨立睇，咁所以呢就算佢衰咗都唔怕，因為唔影響其他嘛。咁但係其實 Marvel 呢佢嗰、那個我哋叫做即係叫佢做鐵索連舟嘅呢一個策略呢喺電影好成功啦。咁但係呢佢要連結到去呢、這個電視嘅時候呢就成件事就係因為咁而唔得呀，因為連到呀、啊、會感覺上。 個筆跡問題呀、啊、好似要統一返佢嗰個。 佢又統一唔到呀、 啊。係呀、啊、即係佢個價錢又唔可以咁，但係佢變咗要降低佢嗰個筆跡呀，咁佢你睇嗰陣時候唔好睇呀，即係你明明話即係佢打到咁啦，跟住又話咩外星人周圍都係呀，有好多 inhuman 呀、啊。即係但係點解我套戲又佢又冇回贈返落套戲度喎。 唔係即係佢一套套囉，突然間有一套又變返好現實嘅世界。喂咁你一陣又話已經有嗰個紐約大戰，咁仲點會係咁現實呢個世界。咁唔啱㗎嗰個嘢同個劇本身個感覺。咁你如果你係 DC 咁你話我唔關事嘅嗰、那個第二個世界嚟嘅。咁咪 OK， 我唔理你。但你呢度又成日佢要強調住同嗰個世界嘛。咁呢個咪就係令到件事怪咗嘅問，即係有 佢要同佢同一個佢話個品質咧管理要統一咧，佢就變咗唔俾佢 cheap 啊電視嗰度。佢唔俾佢 cheap 咧，咁佢唔可以咁誇，因為如果佢講到啲超能力可以咁勁咧，佢要降低曬佢哋現實啲咁樣，我覺得佢要做到。 唔係，但係你睇嗰個吹銷 Agent， 我覺得好 cheap 嘅，唔好意思。 唔係咁，但係佢擺上嚟幾嘢收啊嘛，我唔知點樣冇。但係你睇 Supergirl 嗰啲打到飛曬天嘅喎，佢好似話啲特技 cheap 到無倫啊！但係佢啲力量冇乜點樣降低得太過緊要，即係佢係降低咗，但係唔會話好似巴虎嗰邊就哇明明打到好勁啊，本身講佢咁點解去到佢電視版度全部好似弱雞得咁緊要佢變咗？ 唔係我諗一嚟啊，二嚟就你話有關，但係我又感覺唔到個關係啊。 唔係佢同佢啲有關係單向噶嘛？ 係啊，單向冇錯。 吓佢系电视嗰度食晒佢话套戏啲嘢咁啊，但系嗰啲戏咧完全冇睇过电视嘅嘢嘛。 唔会食电视啲系冇错。 系咯， 即系碌卡咯，摆到明系。 系啊，即系我系咁喺电视度见，即系佢系咁就系喺我电视新闻度见到电影嗰啲资料啊。 嗯，即系你唔使旨意喺个电影度又出翻个 sky 啊，呢啲嘢又唔会。 系咯，佢冇话单向啊，因为 系啦，或者夜魔侠呢都唔会喺大电影度出现咁你成件事个意义咪冇意义咯，咪觉得？ 哦，那個啲人睇上嚟咪真係碌卡囉，真齋碌卡囉啫。 碌卡，即係你話鐵索連舟，但又唔係真係鐵索連舟咁我諗呢個係佢唔得嘅一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 佢唔可以啲戲好似即係佢自己啲戲同自己戲咪真係鐵索連舟啊。 係啊，啲戲就真係係啦。咁而 DC 就係佢反而放棄咗呢樣嘢呢，咁變咗你可以獨立欣賞嘅時候呢，咁嗰啲 cheap 嗰啲作品反而又做得幾過癮啊，睇得。 佢台唔慳啊嘛啲角色，我唔理得你識唔識喎，係咁抌出 去。咁同埋你電視版而家佢慢慢都走向翻一個比較歡樂嘅 approach 啊，咁可能大家都係即係你睇啲黑面嘅英雄都睇咗好耐啦，係咪？ 嗯。 唔係，以前就可能就係睇慣嗰啲四萬感口睇得耐悶啊嘛，咁你已經出過黑面 OK 喎，即係啊 Michael Keaton Batman 開始咦咁但係你而家睇咗入睇咗咁多年黑黑面，喂咁你搞到而家所有超級人都變咗黑黑面，咁你蝙蝠俠 keep 返黑黑面 ,ok, 咁係人都死老豆咁樣，咁唔好睇㗎嘛大佬。 嗯。 唔係一個性格㗎嘛，啲超人個個唔同性格㗎嘛。咁你而家你睇返嚟電影版點解個個都死老豆嘅咩？ 唔係即係佢唔理你超人之死定超唔超人之死，其實都係中品咁嘅樣噶嘛，佢哋啊。 係啊，個個都差唔多啊。 都係啊，咁 神奇女俠到而家，即係我上次 BBS 嗰度都可以敲下面嘅。 咁所以嚟緊套戲佢唔係啊嘛，所以咪好啲咯。佢講下以前即係後生啲嗰陣，仲識溝仔，第一次見到仔呢個時候啊嘛，係咯。 係。 咁就好啲咯，係咯。咁啊，所以都係有問題㗎，即係佢哋一去到呢啲，係啦，都係嘅，去到啲大製作又以為扮曬叉燒就叫做勁啊嘛。其實啲觀眾根本就唔鍾意睇啲咁嘅嘢，係咯。 係，好似頭先套 LEGO Batman 又係咁。 係啦，即係就捉錯曬啲觀眾啲咩嘅啲喜好嘅，咁呢個好失敗囉，真係，係囉。咁但係佢喺電視上面就好似好捉到囉。 因為即係我哋雖然話師奶劇嘅，咁但係你本身電視嗰個層面其實真係師奶劇㗎嘛，係要 即係夠分咪得囉，分觀眾囉。 係呀， 唔係話我鍾意呀，其實我好一般嘅，但係佢係一般人都鍾意㗎嘛，咁咪得囉，你唔使我鍾意 㗎。係你睇之前 Smallville 可以做到咁多鬼嘅事咩事。 係囉，其實我麻麻地嘅講真。咁但係即係啲人好受㗎嘛，咁咪得囉，你最要有人受啫，係咪。咁啊係囉，咁今次就整嗰套係直情講平民嘅，咁平民到底啊 DC 世界點樣生活，咁都幾搞笑嘅，的確係啦，大家未睇過睇下啦，係啦。 係啊，覺得係玩嘢嘛，咁 OK 喎，個 玩嘢。佢個畫頭好笑㗎，佢影曬嗰啲超人嗰啲封面嘛，跟住超人坐住咗車咁，跟住佢一影咗去側邊咁，有條友仔咁喺度喺度。 係 係係。好驚訝啊，位走難女人啊，影曬。 跟住走開咁，咁佢打個名嚟就話呢啲就係佢主角，幾好笑㗎嗰個畫頭都。係啦。咁大家睇下呢度，我覺得係啦。呢個新年都睇過咩？ 係望過下。 喂，點樣你又講下啦，不如。 但都幾有趣啊！你用呢、這個即係佢講佢哋係普通人咁，其實DC 唔係冇玩過佢嗰，唔係有兩條咁嘅偷咗支外星槍嗰個都算玩過，但係我覺得佢呢個好睇好多。 DC 你講 Marvel 啊？ 啊係 ，sorry， Marvel 嗰邊係。 即係你講嗰時嗰個碟度唔知點樣整咗個短片嘅喎。 係咯係咯。 但係搞笑咁樣嗰個。 咁我唔知道，我冇睇過、那個。 搞笑下喎、啊。 嗯。 唔係，你 Marvel 呢未至於去到咁搞笑㗎。佢而家呢個真係搞笑㗎嘛。佢用搞笑劇咁嘅程度喎。係囉。去玩喎。唔係幽默喎。係囉。 係明玩嘢啦呢個。 搞笑係呀係呀。咁大家如果冇睇過都要睇下。呢個比較新啲嘅。呢個 approach。咁但係大家由咁嘅角度去睇下 DC 又會唔會鍾意。係 囉。 咁如果大家當睇搞笑就真係應該冇乜所謂嘅，我諗好過嗰、那個LEGO Batman 嘅應該。 哦，好多。 好多添啊。即係反而食得到啲啊。係 如果係 LEGO Batman， 我覺得推薦返去睇返佢啲碟喎，我覺得。 即係嗰個 DVD。 即 DVD 嗰啲佢嗰啲好睇好多喎，我覺得。 做返相對返係好啲啊。 我啲係正常 Batman 世界或者正常正義聯盟世界，跟住佢哋喺度搞笑，我覺得會好睇啲喎。 即係你有時搞笑或者你同人都好係需要食得返佢原本啲嘢嘅。如果你完全甩晒嗰啲呢，咁其實冇睇啫。係咪 係。 都唔你唔跟原本啲設定去玩嘅。咁 有。最大鑊呢，即係你即係而家佢其實個定位係錯咗。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呢位Batman movie 呢，咁你如果睇 Batman 變咗 LEGO 做㗎嘛。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咁、但係而家你做出嚟個效果唔係喎，而家你係搞乜鬼喎。 哦、是啊其實是啊搞乜鬼是 啊。是啊即是他不是真的 Batman 來的應該是搞乜鬼來的應該是。 是有條傻佬扮 Batman 才是。 是啊應該是正常做應該是有條第二條扮他做這樣才得喎呢套嘢應該 是。是啊不得就好明顯不得。 是啊。 不過他就沒有東西他有這些這樣的 character 已經騙了你了即是主要是。 是啊。 是啊即是騙你入場又是那隻。 是。 是啊。即是現在中國人的招好管即是非常好用的嘛放在鬼佬上都。 是 中國人的戰招啊呃你入場這些呢你都入了來了是不 是是咬他不吃啊 是咯你給了錢你不要看啊 是咁我放佢呢套就算佢個票房唔好得咁我佢啲 LEGO 嗰啲台啲產品佢都應該搞掂。 嗯。不過真係冇諗過今次呢套去賴嘢呢我都好大期望嘅其實。 是佢打正旗號大電影㗎嘛今次係。 反而唔得真係。 系反而唔系做嗰样嘢咯，即系我觉得呢样我即系我其实我觉得真系有冇搞错咯、啊？即系你正常你本身平时出碟都系将 Batman 啲古仔搞笑变LEGO 样嘅，咁我啲反而你五套大电影反而搞呢啲嘢系。 咁好难讲嘅，有时呢个世界系咪攞正版权嗰啲人未必有心做噶嘛？我都讲过啦。 系。 一阵会继续讲呢个话题啫嘛，大家唔怕闷死嘅话系。 嗯。 好，咁有冇补充？ 嗯，我差唔多 了。哦，好。 嗯， 咁仲有冇？有咩其他讲埋啲作品先啊？战队。 哦，因为作品有冇啊？ 战队。 系咪讲完？讲战队定系你要讲预告啊？ 如果講埋戰隊埋先啦，咁今個禮拜啱啱就係呢個動物戰隊嘅最後一集啊嘛，咁下個禮拜應該就係出呢個宇宙戰隊啊嘛， 係係 九年者啊嘛，因為佢而家就正式形 成，好多人喎，成村人有九個啊， 即係九個啫，所謂多都係，咁其實咧佢都係五個都係人嚟嘅，咁啊加多幾隻係即係外星人嘅咯，即係唔係人樣嘅，咁其實講佢呢個都係將而家呢一個即係動物戰隊呢條橋就。再發啦，咁而家動物戰隊就係一個人加四隻獸人啊嘛，咁但係嗰四隻獸人就會即係變成人間體嘅，即係佢會平時係人樣嘅，咁但係佢真身其實係啲動物人啦，係咯，咩獅子啊、老虎啊、大笨象啊，咁仲有一隻咩嚟嘅咧？ 陸上鯊魚啊！ 鯊魚嚇， 陸上鯊魚 啊！佢咁講嘅喎， 如果唔係點會正常睇下？ 嚇，佢唔知道啊，咁佢都無厘頭嘅啫啲嘢，咁就誒。系啦，咁但系佢平时都系人样嘅，即系变幻变咗做人样啦。咁佢而家只不过将嗰样嘢拆翻开，咁就正常都有翻五个人，再加翻四只系即系唔非人类咁咯。咁但系佢啲甲咧，就点样用甲嚟形容咧？咦，战队都叫甲，唔系今次真系甲嘅。你觉得佢嗰啲质地咧，即系都唔系布嘅？你觉得佢好似似三个五嗰啲啊？蒙面超人啊？ 哦，即系着多套嘢喺我身上噶喎。 即系佢件嘢系厚啲嘅，即系唔系件好薄嘅嘢嚟嘅。 系，即系有块嘢本身喺我面度啦，即系等于嗰啲战队近时强化形态嗰阵时嗰啲咁啊。 即系佢个质地系似啲蒙面超人啲咯。 吓， 系咯，就唔系你知战队几薄噶啦件嘢系咯。 系。 你梗系今日冬天会冻身嗰啲咧，系咯。咁呢个你就觉得佢唔系嘅，件嘢系厚的。即係係好似唔出嚟咁，咁同埋佢有胸甲有成嘅，即係佢基本形態已經係咁。咁啊喺個造型上就重型咗嘅，的確喺即係如果以一路以嚟啊，咁就人又多啦，咁啊一開波有九件啦，係啦，咁當然唔止嘅，仲有人加嘅。 佢啊咩88星座嘅講曬， 我唔知佢啊，係啊，唔知啊，咁啊可能一路都會加人㗎，仲會係啦，咁啊。今次就變咗玩宇宙戰爭啦，咁你睇下佢今次呢個獸，即係呢個獸王者係咪呢，佢而家個動物仲叫做。佢完咗之後呢，你都見到個紅色咁個嗰個鷹嗰隻又交棒俾呢個新呢個獅子座啦。咁樣囉。即係都係咁樣完啦，係啦。咁啊講返個動物先啦，咁啊動物就其實冇乜點嘅，最尾一集其實真係好無線啦，真係。頭十五分鐘就搞掂埋嗰個即係嗰個敵人個 boss 啦，即係個咩皇帝唔記得咗名添，我都冇追啊。因為上一集就好騎呢嘅，佢哋話將佢嗰個太空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太空城咁啦，佢其實好似把弓有個箭咁，佢將嗰個箭射咗個地球啊。咁佢就話咩直接將佢嗰個咩皇帝嗰啲細胞咧，即係佢其實佢平時將啲怪物變巨型都係將佢啲細胞整落去嘅啫嘛。咁佢又將話注落個地球度喎，佢話跟住個地球會頂唔住會爆嘅喎，咁佢係咁住咁啦，咁嗰個佢哋咪揸個機人想去掹翻出嚟，但原來即係原來嗰條管係好硬嘅，即係佢楞住嘅，把箭筒上面其實仲有一條管楞住有啲能量咁，咁佢點樣整都整唔斷啊，即係整唔爛嘅。咁但係佢又唔知點解靈機一觸就係、是，竟然整唔爛啦，不如我成個城扯落嚟啦，佢竟然可以扯到嚟嘅，即係嗰條管就無敵硬，但係佢嗰個城籠就唔係好硬嘅 ，OK， 真係好奇怪嘅真係，即係條繩就好硬啊 ，OK。你咁諗啊，咁佢成個由太空中扯咗嚟又炒地咁以為搞掂埋佢啦，係咪？咁點知嗰個阿頭啊，梗係即係嗰個咁嘅嘢就行出嚟喺火度行出嚟，咁你估到呢啲咁嘅劇情，咁就上一集咁就完咗。咁今集就原來只係嗰度咧繼續打嘅啫，即係完全係九龍城寨咁嘅啫，打埋個大佬就出埋，即係佢當然打爆佢又變巨型，呢啲完全係同第一集打流羅嗰啲怪獸冇分別㗎。 個大佬都幾廢啊，今次。 咪佢又唔係講佢快嘅，開頭都打到佢趴喺度嘅，就一劍咁斬過佢哋，連嗰啲變身器都窿咗變唔到身。 咁但係後尾唔知點樣話法國嗰、那個所謂大腦呢，佢基本上都係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能量定唔知嗰啲細胞集合體嚟嘅啫。咁基本上就係咁嘅，焗一團光咁嘅可以變咗，佢平時可以，即係佢通常平時就係實體嘅，但係佢打你嗰陣可以變光咁。咁我唔知點樣，我睇過冇字幕㗎嘛。咁佢後尾又唔知點樣可以用返同佢同樣嘢吸收佢啲嘢，將個修復返喎，將嗰嚿變身器，即係嗰個扭計式。咁跟住佢再變身之後就勁咗好多喎，即係好似同佢同等能力咁喎，有即係佢用咗同佢同樣嘢嘛，因為咁我都唔知佢點樣啦 ，OK？ 咁總之後屘梗係打低佢啦，咁打低佢，跟住佢咪又巨大化，巨大化，跟住佢已經好嗱嗱聲出嚟個機械，跟住個機械唔夠兩招就打低咗個大佬嘅咯。 係比點解大隻仲細？ 係啊，比起第一集嗰只怪獸打得仲短時間，咁啊拜拜咁啦，即係佢，因為佢自己又片低咗自己個女幹部咁啊開始，咁啊即係冚包散啦，佢哋全部嗰對嘢，咁啊玩完㗎啦。咁基本上咧下半 part 咧就係、好似啲。啊，港產劇咁啊，即 係無線劇咁樣， 唔關事嘅講啲嘢，跟住最尾真係燒嘢食添喎，真係喎，係啊，無線致敬啊，咁但係佢就講咩嘅咧？佢咁成 part 要講成 part， 咁原來佢就話咧，咁嗰幾隻咁嘅獸人啊，梗係最尾要翻去佢哋嗰個獸人世界㗎啦，咪拜拜曬咁，咁啊唔知幾隻嘅嗰個啊無面超人 X 面嗰個叫咩 ？Kaiser 係嘛？ 係 Kaiser 係。 係啊，草家啊。 系啊， 佢都系 加亚人咯， 佢都系嗰啲嘅兽人嚟噶嘛，即系佢个鹰嚟噶嘛，即系佢个真身系鹰，咁仲有个有只好似 King Kong 咁嘅，有只猩猩咁，咁但系嗰只好有脑噶，反而系，咁佢哋全部都话翻去啦，咁样拜拜，咁又讲好耐，懒系道别咁样，啊，跟住佢哋插晒嗰啲一嚿嚿嗰啲咁嘅扭计式落嗰个大扭计式度，咁啊收复翻嗰嚿，咁啊转咁啊谂住打开道门，咁啊即系离开啦。咁點知佢轉嗰陣咧，就唔係將嗰個嘢即係打開道門，佢反而咧將兩個世界融合咗，唔知點解。咁結果個獸人就出現曬喺度，跟住佢話：哇！你咁嘅樣嘅，咁啲獸人見到人都覺得好怪噶嘛。咁啲人 我係開頭佢驚 嘅，啲人見到獸人就好驚嘛。咁跟住佢哋嗰啲知人就話：啊，唔使驚，唔使驚，我哋朋友嚟嘅。咁啊，即係咁啦，咁跟住咪講佢個世界。後屘啲人就一齊同啲獸人一齊生活啊，一齊玩啊一齊聽講座啊咁啦，咁佢講好多嘢嘅，佢講好多嘢。咁去到最後啦，咁啊，即係大同世界啦，係咪？你諗住 BBQ 啊，最後啊， 最後真係 BBQ 啊，咁好奇怪，咦？咁點解嗰班主角明明即係嗰其他四個主角其實係獸人嚟噶嘛？咁嗰個世界都已經係獸人同人類都一齊生活啦。咁其他獸人都冇變人樣嘅喎，咁佢係乜嘢就乜嘢？點解嗰四個仲係用人樣去繼續喺度嘅咧？ 之前是掩飾先變嘅，而家第一要變。 而家唔使掩飾啦，照計。咁佢哋平時都係獸人樣，咁做乜鬼佢出嚟燒嘢時又變翻人樣咧？咁唔知。咁跟住佢又遇到個主角，遇到有個小肥豬女喎。咁話：哎呀，跌親啊，好痛！咁就幫佢貼膠布。咁、那個小肥豬又唔知啊，即係你當好似個 Hello Kitty， 但係個豬鼻咁嘅，即係個樣其實好 唔明， 唔係好豬嘅其實。你唔好諗到豬頭咁肉酸，好 Q 嘅，即係瘦女嚟嘅。咁好笑，因為佢話：我哋不如一齊燒死粒，佢都度透緊火，拖佢去。我成日心 加同 係咪將整燒乳豬定咩咧？係咯，你諗下嗰邊嗰只一隻獅子，一隻老虎，一隻鯊魚，咁嗰只大笨象已經好啲嘅。 係一隻食素啊，其餘食肉嘅。 啊，邊個食素啊？ 即大笨象食素啊！ 大笨象哦，咁啊係係咯，食 香。啊，其餘都食肉嘅，我幾個。 個人啊，唔知啊，個人但係個人都食肉嘅，咁就係咯。個人平時都係食下叉燒之類嘅。我諗唔係咁，那個世界大喎，咁以後仲使唔使食肉嘅咧？係咯。咁啲動物 都唔食得啦。 互相又食唔食嘅咧？我又唔知喎，佢又冇解決到呢個問題。 啲食量危機喎又。 冇大鬼去食啊，大佬。好糧食危機啊，就係解決曬所有糧食危機啊，就係係咯。唔知啦，咁嗰度咁就完咗啦，咁就冇影落去啦，咁係咪下一個族類就要啲獸人再反人類呀，再打呀嘅故事呀，我諗呀。 唔知係應該話其實秘密工場嗰啲攞咗啲豬呀、啲牛嘅嗰啲獸人走去食喎。 係囉。即係佢哋燒嘢食燒咗嗰隻小肥豬呀。 係囉。跟住之後佢揭發咗之後就變咗打仗喎，要係。 哇，好美呀，咁嗰幾個主角仲話好耐冇食過呀，哇正呀。系咯，露出佢哋嘅残忍嘅一面啊！ 系啊， 佢又唔讲呢啲喎，佢系讲嗰啲敌人先残忍喎，咁佢哋残唔残忍嘅咧？系咯，佢又冇讲喎，即系全个地球啲生物都系可以好和平共处嘅，佢一个强调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 有啲過度嘅樂觀啊，係啦，即係同現實唔係好相符啊，的確 嚇咁快解決啊，幾個佢嗰個幾個字內解決曬個啲種族問題啊！ 佢都講嗰啲獸人自己世界都唔同獸嘅，佢就冇話佢哋會你食我食你嘅，即係佢完全正常，你當好似外星人咁嘅啫，好文明咯佢哋，即係有餐廳嘅，但我唔知道餐廳食乜嘅咯。 係 咯，佢又冇講喎，係咯， 全部食素啊，除非 唔知佢又冇講嘅咁。 但係佢有 BBQ 嘅，點解？ BBQ 可以燒棉花糖嘅啫， 唔知啊。 通常啲古仔佢会分开，即系兽人玩兽人，即系动物玩动物啫。 咁佢都系 吓，系 咯，即系啲兽人会食动物系嘛？ 吓系啊，食翻自己啊！ 我唔知啦。 吓大笨象食大笨象啊！ 猪食翻猪啊！ 系咯， 咁样会疯牛症，但系都唔得，好大镬咁样会。anyway， 咁我睇咗就可能我諗衰咗少少，即係人哋本來好和平喎，好有愛咁。我竟然諗。係 點樣整緊乳豬啊？ 係囉，會捉到嗰隻獸佬。 佢應該臨尾嗰陣時候用巴巴托斯嘅鏟喺度鏟緊隻乳豬喺度燒緊喎，跟住叫我獸佬過去食喎。 叫我獸佬趴上嚟啊！ 過嚟啊！ 同你玩個遊戲啊，妹妹咁啊，趴上嚟。 唔係佢燒完一輪到你㗎嘛。 之前已經燒咗幾個啦，原來 係啊，燒咗幾隻咁樣喺度鏟緊嘅，叫佢過嚟，跟住泰國輪到你咁講同佢講。 你估咁好人幫你支膠布啊？OK， 咁啊 ，anyway， 我哋加插劇情啊呢啲好，咁下個星期就睇呢個咩啦，係啦，呢個宇宙戰隊啦，係啦，咁啊睇下又得唔得啦。咁我都有啲期望㗎，即係有啲即係咪呢個變化大啲啊？佢好多樣嘢都咁睇下。好唔好睇啦實質咁啊演員又多啲咁角色又多啲咁啊啲人間睇呢就即係咁既然呢一套動物呢咁佢哋平時都係人樣嘅啫佢即係佢獸人狀態係間唔中變下咋嘛咁但係下一套呢係真係直接嗰啲變身者有幾個係唔係人類喎咁你頂唔頂得順呢咁同埋呢佢啲變完身有啲身形呢都好大分別㗎喎即係唔係話咁求其搵幾個人高矮肥瘦即係佢直情咧個大隻佬啊，咁即係裝到成隻喺只牛嗰只啊，好大隻嘅，即係意思件嗰件皮套好大隻啊，係咯，咁跟住有一隻好似唔知係狼定咩，就係烏低身行嘅， 係 變完身就 嚇， 係啊，係啊，即係佢好唔同嘅，同埋嗰件衫咧都唔係一樣嘅啲質地，即係嗰只我好似狼嗰只咧，佢係整到好似毛咁嘅，但係當然佢毛唔係真係毛啦，佢個質地好似毛。即係唔同㗎佢建議唔同㗎唔係真係識㗎。係啊。係。 係 啊。 比較變化多啲唔係嗰樣㗎。 係啦個設計其實係即係佢哋係類近但未至於係同一件嘢就印我花咁簡單囉。係囉今次就。咁可以大家睇下啦下個星期係啦係一個比較新嘅元素嘅嘗試囉。係啊。好冇呀冇乜特別呀即係都係回講一講因為其實我冇乜點睇㗎就呢對動物戰隊。因為佢一味就加嗰啲扭計色就係咁加係咁加咁最尾嗰個集體咪全部扭計色即係黐埋一嚿咁佢根本隻腳呢兩邊係兩抽扭計色呀 係 係呀係呀 即係越加越長係咪 其實應該好巨型嘅佢講應該係即係佢 大隻好多 呢個係呀即係好似你一罐嗰啲勇者咁嘛應該越合越大咁但係當然越合越大意思件 suit 個表達嚟嘅啫因為佢第一隻嘢係三個扭嘅飾演可以結合一個機能㗎嘛你諗下佢有咁多嚿合一個咁應該佢好巨型好多啦應該係咪 正常係啦大件衫就係唔同色嗰邊囉。 唔係咁你人扮先會真係人大嘅啫 係呀。 冇辦法啦呢個係咪就表達上應該係巨型好多嘅。唔係咁佢事實上嗰件嘢都唔細件㗎係呀。但係冇佢 suppose 咁大囉係咪 ?suppose 大好多啦咪先你三嚿扭嘅飾同十嚿周遠啦。 是 咁但係佢唔好差咁多啦當然你只係人扮㗎嘛 ,ok, 咁 anyway 啦咁睇返啦如果大家未睇呢集同埋睇下一個禮拜嘅新嘅戰隊出場宇宙戰隊九年啫 ,ok, 好咁仲冇其他蒙面超人啊 喔、哦、兩句啊新喎咁 新 就係今次隻怪係好人啊咁佢講其實係原來係社長間公司有個程式員之前整咗個漢堡包 game 咁，跟住嗰時個病毒就瀨咗，跟住佢就變咗啲漢堡包啲嘢怪人出嚟嘅。 即今集終於出嗰個麥當勞送嗰啲嘢。 係啊，跟住佢嗰張卡原來都係我條友整喎，即係都係我個程式員整咗呢張漢堡包 level 4張卡喎。 即係喺麥當勞有一派嘅。 吓，咁唔系嘅。 日本啊，我讲日本啊。 日本系张卡啫，唔系我插卡咯，张卡。 你意思张纸嚟嘅咋？ 吓，张纸嚟嘅。 哦，俾张纸你，有咩用噶？ 我冇啊，嗰啲卡 game 嗰啲咁样定咩咁？佢嗰啲超人嗰啲样嗰啲啊。 就系咁啫。OK。 吓吓。咁佢呢度今集就系、是、其实系开头就。唔系话咁咩嘅，佢都系原来系即系嗰条，即系佢呢个卦又好嘅咁似。 嗯。 吓、啊，咁佢嗰个别整一张卡俾佢咧，咁佢就芥辣同系茄汁可以射出嚟喎。 哦，咁系咪真系射呢个茄汁同芥辣咧？ 系啊，咁佢喺度当射击咁样，咁佢开头唔知嘅，咁只怪咧，咁嗰度好嘅，因为反而打只怪咧，个人就会消失嘅。 哦，哦。 因为佢嗰个人系反而系想嗰只怪存在，因为佢制造呢个 character 只 game 咯，佢其实想佢响度嘅。 咁样，咁即系唔可以打死佢。 吓、啊，唔可以打死佢嘅，咁开头啊怪医嗰啲唔知咁开枪射佢，咁一路射咧，跟住就反而个人系咁透明嗰边咯。 嗯嗯。 吓、啊，咁佢后屘个主角系知道点样玩嘅，咁佢嗰个原来佢嗰个怪咧，佢后屘知道自己都系因为系怪嚟嘅。 嗯。 咁啊，要即系俾佢消灭，咁佢特登走去袭击啲人，等佢杀佢咁啊。 即系其实佢本来系好人嚟噶， 系好人嚟吓。 哦，即系怪 咁佢 好嘅， 系好嘅。咁佢后屘系打紧死，跟住佢其实都冇乜照食嘅，佢都系飞啲汉堡包啊，啲巨无霸入边嗰啲 馅、 啲餸啊、啲馅、啲皮啊、啲包咁掟出咁飞出嘅。咁、啊。怪医又唔知啊，佢搵枪系咁射爆炸嘅，咁啊主角话唔系咁玩嘅， 嗯，点玩？ 跟住佢就用嗰啲芥辣台啲茄汁一射咧，咁一射咧，嗰个台避开晒佢啲嘢咧，跟住射咗啲馅咧，其实定晒个天路。 即系个主角变咗嗰个 level 四嘅汉堡包形态。 系啊，佢个捞乸脚嚟噶嘛，就变咗。 系系。 咁啊，机动性好高啊嘛，避开晒佢掟啲嘢出，咁佢就系射佢指定嗰啲，即系啲馅啊，跟住佢最尾系出住招插卡咧，就将嗰啲馅全部合埋，跟住变咗个好大个，即系啲千层嗰啲包咁啊。 系，俾佢哋。 咁佢俾翻嗰只嘢食，跟住佢一食完，哇，好味，好似味王咁咧，飞咗上太空咧。 就过关啦。 咁就过关，跟住 game key 啊，跟住嗰条友嗰个病就冇咗啊，跟住只怪又留翻喺度冇嘢，变咗 friend。 唔会死噶，变咗 friend 系啦。 吓、啊，咁但系转头呢个开心唔得我几秒，跟住突然场景一转，跟住原来阿社长同埋阿。我拍得拉出嚟啦，跟住就咪打，跟住就只怪俾阿社长打爆咗嘅啫。 啲丧尸 系啊， 嗯， 系咯，跟住之后，跟住就完咗今集，跟住主角临尾只眼发光，跟住又阿社长话个病越即系病发啦，就系定咩咁样，跟住下集预告啦，主角就 消失 咗会。 其实呢啲都系啲加二巴嗰啲桥嚟嘅，即系呢下就系应该会再进化咯。 吓、啊，唔知佢呢度消失咗，即系应该翻翻嚟又变劲咗啦，应该。 level 九啊九啊， 吓即刻去到 level 九啊九啊，变咗个大。 突然突破。 大头啊！ 唔知佢，你估都系咁噶啦，咁啊。 吓，但系而家先十八集啫。 咩所谓啫？佢可以几万 level 噶嘛？九啊 咁。系啦，咁唔知啊，咁其实 OK 嘅，我佢都每集有少少嘢走出嚟嘅。 咁而家又加多咗嗰个大二女，又多条女喺度做啦啦队啊！ 哦，系啊，同阿怪医咁喺度唱双簧咁啊！ 咁多啲女喺度跳下跳下咁啊！ 咁而家系今集又系继续啊，骑士高达冇嘢做咯，因为啲卡俾人收咗，咪成场坐喺个医院度， 系啊， 苦瓜干咁嘅面咯。 有食蛋糕啊？继续 系啊，唔得，都系咁苦瓜干啊！ 嗯，好，睇下几时开始有得发威啊！ 吓，唔知啊，留翻外传啊嘛。佢嗰个同阿黄蛇嗰个外传， 可能佢之后有得发威嘅， 吓，应该系嘅。 之后应该有嘅，如果唔系呢个角色写嚟做咩啫？而家未讲到啫， 吓，系暂时最弱系佢咯，咁多角色。 系咯，好，咁啊、好啦，两个特摄啦，咁啊，仲有咩？ 嗯， 巴巴托斯有冇咩进展？ 我咪连续两集都系死自己有啊，俾人哋。 系，咁出 上一集 龙爪高大咪咧？龙爪呢个巴巴托斯咪？ 哦，狼王型嗰个就企喺度咁。今日星期日嗰集就应该打噶、 哦， 就因为要真系报仇。 呢集有得出，即系真系战斗啦，系咪？ 吓吓，咁条尾啊，唔系真系尾嘅，个背脊伸出嚟嘅，其实。 系啦，有系咯，识伸出嚟喎，原来。 吓、啊，佢嗰个应该拆咗 M A 嗰条嘢，就变咗个背脊走出嚟嘅。 佢啲甲就喺嗰度拆出嚟嘅啦，应该系。 吓唔知啊，咁但系佢啲人个即系其实模型嗰度，因为已经有啲板嘅贴咗出嚟咧，佢嗰只嘢变咗佢只手粗啊，即系咩手瓜粗过你大髀啊呢个，系佢嘅手仲粗过小腿嘅今次， 咁冇问题啊，咩问题？ 吓睇你受唔受到，有啲人唔系好中意咁，好似星星咁啊，佢话 唔系你实质打嗰阵嘅啫，打嗰阵型咪得咯， 系同埋嗰个烧猪铲好大嘅今次系， 系咯。唔系烧猪啊！今次呢个烧大烧野猪啊！ 吓烧野猪啊！呢个可以烧到， 烧到啊！大佬咁啊 吓咁佢，不过模型嗰个最衰就系佢啲手指肌唔俾黄色你嘅， 系啦，要自己搵指甲油油嘅， 系、哦、要帮佢擦指甲油嘅， 真系惨啊！真系 呢个先大镬系。 不过你讲嗰啲 H 字嚟嘅啫，系 系一比一百都系咁，希望佢迟啲出啲啲规数高啲嗰啲啦，啲手指应该分咗件嘢就。 一比一百就虽然唔系 MG， 但系你话分析呢样嘢，一比一百应该都分足俾你吓。 我冇啊，真系。 因为佢啲手指同嗰啲咩都几大只噶嘛，你唔系讲。 啊，但系一比一百都冇分析佢咯，只手指。 咁、哦、呢、這个真系怪啲啊，呢、這个就如果一比一百怪啲咯，系咯。 系佢反而个心口个佢哋嗰个铁麻团嗰个标志又分咗件俾你。 真系奇怪。 吓、啊，佢嗰个都挥好嗰个就俾你一装，我唔使油嘅，唔使黐贴纸嘅。 反而嗰个反而黐贴纸冇问题嗰个就分件啊。 系啊，系咩？啲手指又唔分咯。 系好嘢，好嘢，真系都好特别。好，咁啊，睇下中意啊，都好多人唔中意嘅，都系冇所谓啦。 系，咁但系其实上一集死咗啊大只仔 条女 咧，咁啲人都好唔锯嘅。咁其实因为本身呢套啊同其他高达都唔同咧，就平时高达多数啲女都系揸机死噶嘛。嗯。吓、 嗯， 咁佢呢度唔系啊，呢度俾人响街边连开几枪打死嘅。 呢个系呢个许文强啊。上海 系啊，喺度买紧嘢嗰时俾开枪打死 嘅。有冇慢镜啊？ 梗冇嘅佢。 哇，冇周润发咁样死法系嘛？ 吓，佢冇喺度射好耐先跌低嘅。 系咯，冇唱上海滩啊，嘚嘚嘚咁样啊。 吓，咁但系佢都系呢啲黑帮片啊嘅咁嘅套路啊，其实。 黑帮片啦，教父啊嗰啲啦，系咯。 嗯，系啊。咁就睇你受唔受到啊！咁有啲人就唔中意嘅吓。 咁真实系啊嘛，咪几真实咯、 啊。系咁，你本身好打都冇啊，攞机咪正常人呢啲。系。 咪其实你以为啲超级机械人冇咩？啊，嗰时超力电磁盒都系咁嘅。 哦，系。台剧《铁甲万》一开始成日都系咁噶。 哦，系啊。佢周罗南就成日都搞啊杜月龙哋噶啦，不过佢至少搞唔成啫嘛，都唔成功啫嘛，佢都 系佢屎啊， 佢屎啫嘛，咁佢成日都想整低佢人噶，即系打唔低铁甲万唔紧要，打低杜月龙咪得咯。咁其实呢啲唔系，其实唔系新嘅，即系超级机械人反而有呢啲桥段， 就连资金氹都有出现过啊。 哦，咁資金氹啊難啲，但係好大。 係，咁資金氹可以人都可以打爆啲機唔見事。 唔係，佢啲人學勁啲啊，大佬！你反而你打爆個人難過打爆部機啊。 係。 唔係，如果以個比例嚟講咧，資金氹啲人勁啲嘅，因為我見到佢個人可以成座山踢得起，但係佢部資金氹可以成座山踢得爆啊。 嗯。 照個比例講 cheap 啲喎，上一部機就。 好多。 係，佢資金氹可以接子彈，唔係阿道門可以接子彈啊。 咁你嗰啲演唔可以係咯？用真實去形容啦，係嘛？所以你話對付駕駛員呢樣嘢，其實反而唔係好奇嘅。係 係 即係大家可能真係睇即係幾廿年高達都係揸機打，你先覺得好似好奇嘅，好正常嘅呢件事。 嗯， 係因為超級機械人時代都好中意玩嘅。喂，好啦，咁啊睇就睇，唔睇就罷就啊，冇所謂嘅呢啲。 嗯， 好啦，咁啊講曬呢堆啦，咁啊點啊？繼續講下呢個民傳嗰啲嘢係嘛？ 嗯， 又要继续讲呢个十字电光嘅问题啊？ 吓，唔系佢有人护航啊？你话唔系？ 即系个，其实好多人转贴，咁转贴咗就有啲唔同嘅回复，咁有啲又话当年啊，嗰套《寻隐超人》里边佢都边度有叫啊？嗰样嘢做十字死光啫，即系入边嗰个超人系 shot 咁样嘅啫嘛。 系啲人讲嘅，佢话 系坊间啲人叫嗰个做十字死光啫，咁唔系正式噶，咁样讲。 嗯， 系咯，咁有啲人就话系咁， 系 死未？咁我做一个比喻啊，咁你嗱，你睇高达嗰阵，当年啦、啊，即系当年都冇乜人睇过噶啦。咁你无线啊，佢都好多嗰啲机都冇改名噶，即系包括其实渣古唔系无线改嘅， 唔系佢叫机械人啊嘛，佢就叫吓， 系啦，即系赵军嘅机械人啊。咁但系红水星就有嘅，叫红水星嘅，即系嗰部红色渣古叫红水星嘅。 咁跟住老虎大魔當然有啦。咁但係呢啲魔蟹呢都唔係隻隻有嘅。或者咁講，其實得魔蟹有嘅啫，應該咁講。 係。 其他嗰啲呢係冇名嘅。咁嗰啲咩所謂北愛爾蘭魔蟹呢，其實都係坊間或者嗰時可能都係非物模型。 必書嗰時出啦。 非物模型囉，因為你講得嗰部嘢，咁你冇個名點得啫，係咪？佢咪安返啲名嚟囉。其實渣古都係精密模型改㗎。邊個改呀、啊、係精密模型呀、啊、係呀、啊、改㗎。咁但係冇問題呀、啊、咁嗰個係個譯即係譯音咋嘛，咁 ok 㗎。咁啊，嗰啲乜乜魔蟹就係純粹跟翻當年無線即係個名嘅邏輯啫，即係其實所有水陸兩用機都叫乜乜魔蟹嘅，係啊。咁所以咧就包括埋咧，即係嗰只而家啲人叫做龜霸嘅東西咧，咁嗰時係叫做洞穴魔蟹或者叫做長臂魔蟹，即係 冇。但而家變咗係龜霸呢個名又出嚟。 咁其實呢個都係第一魔蟹啊嘛，魔蟹咁你梗係魔蟹啦，咁水陸兩用機嘛。咁點樣長臂點樣洞穴？咁洞穴就係佢出現嘅地方啦。咁、其實北愛爾蘭魔蟹都係啫嘛，因為佢喺嗰度出現啊嘛。即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個正式名稱嚟嘅，你只係一個即係我哋叫做叫住佢，即係有得叫嘅一個方法咯。咁長臂就因為佢係好似長臂猿咁咧，喺個洞穴嗰個頂度成日伸長隻手喺度揈啊。咁即係呢啲一切咧都係佢用嗰啲特徵喺佢出現嘅地點做形容嘅，當時係。咁嗱呢啲真係坊間嘅叫法嚟嘅啫 ，OK， 佢你唔能夠話呢個正式名稱，咁但係到有啲就到而家都仲係咁叫嘅，即係特別係呢只呢只北愛爾蘭 魔蟹， 即係點解呢只就流傳到落嚟嘅喎？係啊，咁好奇怪地咧，嗰只咁嘅而家變咗叫做龜霸嘅嘢就流傳唔到啦。咁又唔知幾時開始咧，有啲謀理咧就改咗呢個名字叫龜霸。咁但係咧當其時咧，其實叫得做霸嘅咧，全部係 MA 嚟嘅， 係。 即是魔霸啦，咁同埋其實嗰隻有啲綠色有個鉗啊，就捉住個高達，即係擘開個嘴可以射嗰隻咧，係嗰隻嘢，嗰隻嘢叫做巨無霸嘅，其實嗰隻嚇唔係麥當勞出嘅嚇，咁啊叫巨無霸，即係其實啲霸身嗰啲其實係啲大即係 MA 啦嚇，即係冇理由嗰隻咁嘅即係嗰啲咁嘅水陸兩用魔蟹嚇、啊，你會叫佢做龜霸啊？即係第一佢又唔係龜，啊、即係第二河霸之友咧，係嘛？真係即刻諗起呢個唐伯虎啊，大佬！ 喂，跟住佢赤身咗，赤身咗啊！黐真一路啊，再變 嚇、啊？哦，紅霸啊！ 係啊，其實身佢就係紅霸嘛。 紅霸係啊，咁算啦。咁我哋其實覺得咧，其實呢啲名咧，或者你可以叫佢做花名嘅， 係 一個坊間嗌嘅花名啊。因為你都唔覺得呢啲名擺到落作品啦、啊。 嗯。 但好奇怪地咧，佢哋而家有啲真係直接叫佢做龜霸嘅。即係佢就話呢啲係香港名字，我覺得幾好笑。咁如果係咁嘅路人真都係香港名啦。 哦，係啊， 係嘛？肥仔德都係啊嘛。 啊，係啊。 即係嗰部啊，嗰邊個零零。 德天使啊。 係咯。 德天使喎、 啊。天使德德。啊、天使德德 B 啊嗰只。咁喂，咁你呢啲唔係正式名嚟㗎嘛？點解佢哋又覺得呢啲叫做譯名嘅？我都覺得幾好笑。嗱，咁但係你揸股啊，呢啲係㗎嘛？雖然唔係啊 ，TVB 嗰陣有，咁啊 TVB 嗰陣係冇叫到隻嘢，咁喂，咁你好難話嗰隻嘢叫做召軍機械人㗎，你跟佢。 係，咁佢而家又用咗做揸鼓嘅正式名喎。 唔係，即係我就係話咧，當其時如果電視係冇叫，咁你坊間補完咗呢啲叫法咧，咁其實嗱，如果叫法亦唔係搞笑啊，唔係話即係鹹蛋超人啊，或者即 係 嗰啲。 唔係啊，呢個問題啊就係、是，咁而家本身個其實你問親即係唔係睇。即係鹹蛋超嗰啲人，你問親你街邊人，佢真係當咗我隻嘢叫鹹蛋超人嘅喎。 係。 嗱，鹹蛋超人真係花名嚟嘅。 係啊，但係佢當咗即係我套嘢，佢嗰啲叫佢分，即係變咗做叫鹹蛋超人喎，真係。咁佢嗰本嘢如果跟翻，咪即係跟翻啲人嗌啲名，咪叫啊鹹蛋超人嗰套嘢。 咁老實啦，其實你翻譯咧，你需要去考究好多嘢嘅。你做任何一本書嘅翻譯都要嘅 ，OK？咁你唔能夠話求求其其咁樣，喂，人哋同我講嗰隻叫乜，我叫乜，咁你要搞清楚呢個名係有幾正式，幾正式呢？咁當然最正式就係當年即係電視係咁叫啦。咁如果電視冇咁叫，電視哦原來電視冇叫過嗰個名嘅，即係根本冇叫過隻做揸鼓。咁你咪睇下嗰時啲人其實點稱呼，咁啲人點稱呼有機會都可以係花名，但咁係咪啊？咁揸鼓咪花名，咁揸鼓真係唔係花名啊嘛？咁咪可以 OK 囉，可以用囉，因為當時啲人都係咁叫嘅，因為其實都係嗰時啲模型書㗎嘛，咁 咁所以嗰時啲人都已經叫佢做渣古㗎啦。咁係 OK 嘅，呢個名係接受，即你都叫做，其實我哋講緊嘅係乜嘢啫？咩香港譯名？香港譯名唔係講緊呢幾十年嚟佢曾經叫過咩名啊？即佢成日有啲好錯誤嘅概念咧。即我要兼顧埋今日佢哋叫佢咩名？佢今日嗰啲名係錯噶嘛？你兼顧埋佢，咁你咪錯咯。咁而家啲人咧夠叫嗰啲神力女超人啊、水行俠啦、啊，咁你又要跟， 又用翻啲名佢哋。 咁你要跟，咁你咪即係台灣名？系咪啊？咁你唔使理佢噶。咁你如果你讲呢个正义联盟，切，你咪跟翻嗰时以前啲卡通，咪叫翻，都唔系卡通啊。应该话其实，就算你去到十年前咋，啲人都仲系会叫嗰啲做潜水侠啊、神力女侠噶。我唔知点解呢十年咧，突然间咧唔知咩事噶，网上大洗版噶。 哦，因为 delete 晒所有啲 blog 啊，冇晒近时资料。 系啦，冇错啦，啲 blog 啊，啲 讨论区啊， 喺讨论区啦，又或者呢、這个Yahoo 嗰个最严重啦。 系 冇 啲嘢，啲好多資料嗰啲寫曬幾廿年咧，全俾人洗曬。 冇錯啦，我反而咧，你講十年前，有時我 check 翻啲嘢咧，哇，好舊嗰啲啊，啲人貼曬圖啊 ，scan 翻嗰時嗰啲報紙雜誌，哇，真係好豐富啊！你覺得嗰時啲網上啲，即係啲 data， 唔係好多知識可以揾到喎，我覺得 真係知識嚟嘅。嗱，雖然你話，切呢啲都叫做知識，喂，唔係喎，咁你呢啲其實而家都係一種叫做稽古嚟嘅。即係可能你覺得動畫啊呢啲嘢唔重要啫，咁但係咁如果咁香港嗰啲歷史呢，或者香港曾經發生過呢，即係話包括呢個黃室寶又係狐仙 ,ok, 你又話無聊啊，咪都唔係㗎喎，咁呢啲都算係一啲嘅 event 啦，一啲嘅記錄啦，咁都上報紙㗎喎。嗱，你唔好理咪真係有狐仙先，但係有嗰埲牆出現係事實 ,ok, 咁其實係真係有人喺嗰度擺滿月酒死過，係事實嚟㗎喎呢啲。嗱，有冇關係，當然個鬼故未必係真，但個 event 係真，而家連呢啲 event 都俾人改寫㗎。喂，呢啲係真事嗰 part 都俾人改寫喎。 係冇曬啲嘢，變咗口傳喎，傳曬錯曬。 有啊，而家有人攞呢樣嘢寫咗啲，其實我都係網上 寫。係，我咪話變咗唔係近時寫咗出嚟有啲話，而家係撞咗出嚟，跟住再寫嘅新嘅話，啲版本全部變曬嘅。 佢淨講到咧，話嗰個死咗個滿月 B B 嗰個阿媽咧，係有求嗰只狐仙咧放過佢個仔嘅。喂，邊有啲咁嘅嘢啊？以前你會唔會本個報紙寫啲咁嘢啊？會荒謬啲啊？ 而家先中意咁寫。 嗰啲你睇係鬼故嚟嘅，係鬼故，將呢件事寫咗個鬼故。喂，啲人當真。 嗯。 佢話嗰時係咁，真唔係咁啊，大佬。喂，即係你呢啲嘢咧，就係咁啊，不斷俾人改寫，喺度篡改啊。咁你集體回憶，喂，你集體回憶唔係任你講嘅，你集體回憶就係嚟自嗰班初代嘅讀者啊，初代嘅觀眾啊，初代或者嗰時遇到呢件事嘅人。如果呢啲人話俾你聽嗰時係咁，喂，你話有咩證據喎？唔係，本來都有嘅，俾你洗曬啦。有咩證據啫？你想要咩證據啊？我使乜打時光機帶你去睇下？ 唔係最大禍係其實佢掛名話乜啫？我覺得係。又做咗第二樣嘢出嚟，掛名話保持翻近時嗰啲名，跟住但係其實係轉曬。即係如果你話我全新嘅，我譯音或者我新版，咁我出啲名我唔同冇所謂啊。 我唔理你，唔 係係啊，你掛曬名話用翻近時啲譯名啊，咁樣話咩咁樣，跟住但係啲你嗰啲嘢全部唔係喎，冇吹咁樣改曬，啲人睇啊，啊呢啲近時咁叫，即係等於我哋之前講咩即系自护好咩战神抄股嗰啲咁样啊，系咯，跟啲人睇咗都我安落我啲带嘢，我话近时系叫呢啲名啦嗰阵时。 其实就因为俾人中间即系洗咗啲嘢，转咗啲嘢，咁佢根本就唔会查翻边个先系最初嘅嘢。其实唔难查噶，咩难查啫？你根本嗰个 TVB 版嘅高达嗰个配音仲有嘅网上。 是啊，但是啲人睇咗人哋寫出嚟，跟住就當係，跟住佢係咁，仲要不斷宣傳啊嘛，最大鑊係。佢自己佢唔知道，佢自己喺度講話係原本係叫戰神揸股，咁跟住個個睇完咪話又話係咁啊，咪個個都當咗係咯，好多。 不斷在一啲節目度講啊，大佬，即係講啲錯嘅版本啊。 係咯、 啊。仲問我做乜鬧人？ 冇啊，都系咁啊！你本身即系如果你话我全新呢个名，我而家先用嘅，我冇特登标榜，咁啲人睇完当你新版咁冇所谓。 阿 Sir 计错数，出声嗰个系咪有问题？我想问下， 要打靶啊！ 唔系，即系如果你真系讲紧你系一个数学嘅堂咧， 如果你係真係話俾阿 Sir 聽，你計錯數，或者嗰係一個教授咁，咪有時真係唔出奇㗎。咁有時我心算嘅啫嘛，係咪先？咁我有時計錯或者我漏咗啲嘢，就真係唔出奇嘅，真係唔出奇。其實咧，如果你係真係啲課堂度，我講我講大學嘅咧，你調翻轉啊，嗰個教授係會讚你，你就有聽書啊。其他嗰啲人係發緊夢啊。 嗯。 係啊。咁你嗰個嘢係錯，你講出嚟，你先啱噶嘛。咁有時可能阿 Sir 都會有錯漏啊，咩唔出奇啫，咁手計嘅，係嘛？同埋重點啊，佢都係喺度即係做緊啲 example 俾你睇嘅啫。咁有時可能我有時一兩個位計錯咗，咁你提醒 OK 嘅，唔會話你令到我冇面啊咁樣。喂，如果你嗰個 Sir 係會話你話我計錯數冇面咧，這個 Sir 其實有問題嘅。 係而家啲啊，好中意。 係我唔知你啦，但我可以好老實講，如果 Sir 係咁，這個 Sir 好有問題嘅。 嗯 ，OK， 我唔理你讲依家系几时，几时都系有问题噶 ，OK， 系都有呢啲咁嘅人， 以前都有啲咁嘅人，系绝对系啦，以前都有，你以为冇咩？不过而家特别多啫嘛，系咯， 系， 其实道理就系咁，咁你系啱唔啱，错啊错啦，咁你件事有得查噶，喂，咁你同埋仲要你十字电光，佢明知道系呢个阿镜超人噶，咁你 仲用啊？ 喂，真系拗晒头喂，系咯，仲有人出嚟护航，搞错啊，大佬你啊，呢啲人啊，就簡直喺度拆毀緊呢啲集體回憶，佢邊度喺度保育緊？ 佢仲要掛名係先大王啊！ 我就覺得咁你討厭咯，咁你咪即係好似你話哇嗰、那個長城，喂爛融融咯喎，故宮爛融融，喂唔得，我哋要保育下佢，佢點保育佢？拆咗佢起過，揾石屎起過啊！ 嗯， 個長城石屎喎，又係啊！啲人去睇話嚇，點解有咩可能、啊？嗰時。你都唔係嗰時佢重新起嘅啫嘛，你一睇好多咧，你走去上面睇嗰啲，嗰啲咧好多都係啦，故宮都係啦，攞乜鬼嘢落嚟展覽啫？攞啲紅毛泥嚟展覽，不如香港起過啦。 嗯， 唔需要啊，即係根本邊係有嗰樣嘢啊？其實佢亦都唔係想要嗰樣嘢啊嘛，個真正目的佢想要旅遊啊嘛，係咪？係咪？佢當都係一個主題公園啫嘛，佢理得嗰個一磚一瓦係真定係假啫？你覺得佢真係有心去保育咩？我覺得中國人係做呢啲嘢咧，係全部都係美其名嘅啫。如果你真係有心，唔係咁做法嘅。 嗯， 即係你話我鬧咩？我係咁鬧噶啦。OK， 我屎皮分屎不倒，我都唔會俾面。你係邊個？ 係 嚇，咁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做法係咪啱啊？如果係咁，冇嘢嘅，係啦。咁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你，唉，即係。係囉，即係咁樣叫做係咪，即係其實你話咩 keep 返香港譯名本身就係一個保育嘅動作嚟㗎嘛。 係。 係囉。咁而家係咪而家除咗 keep 到嗰個嘢叫做超人之後，全部嘢都甩晒。唔係呀你話睇咩咁大事。咁係大件事啦。咁如果睇呢本書嘅讀者，佢就會以後就會以為呢個超人嘅絕招就係叫做十字電光。你話大唔大呀？喂，咁其實一路以嚟咪就係大家都覺得冇乜事，咁咪結果咪有啲戰神揸鼓嗰啲咁荒誕嘅嘢出嚟囉，啲人就以為呢個係正式名囉，咁梗係唔 係因為香港人士叫咗名先㗎嘛， 咁你嗰樣嘢就作一次又一次咁扭曲，咁就冇曬㗎啦，你啲所謂香港嘅譯名或者當年嘅一啲嘅文化，咁我好奇怪就反而去台灣呢，佢哋就真係 keep 返話嗰時電視即係嗰啲咁嘅漢化名咧，咁嗱台灣就好清楚嘅，佢一係就用翻嗰啲，一係咧佢就直情用新嘅即係拼音譯名嘅，人哋唔會咁煩嘅 ，OK？ 嗯， 一係用翻，一係唔用，唔會又騎呢個坊間又有啲新嘅，但係又唔跟個譯音，又有自創嘅咧譯名，人哋唔會搞啲咁嘅嘢。 係，因為台灣嘅舊嗰啲名嗰啲好鬼死騎呢嗰啲， 係啊，係騎呢過香港啲盜劍龍啊嗰啲好好多㗎啦已經，係啊， 係啊。 好多㗎，咁但係你唔好理啦，咁人哋都有權用返。 佢一隻好似叫咩無敵鐵金剛啊，定咩？ 係囉，無敵鐵金剛囉，係囉。 係囉，佢一隻鐵金剛叫無敵鐵金剛喎、啊。 我就以為是莫史迪啫。 係 囉。咁佢嘅飛鷹俠叫做咩科學小飛俠㗎嘛，我就以為係 S-Hole Boy 啫。 哦。 S-Hole Boy, 係。 蓋特機械人嗰啲 呀。咪蓋特機械人係而家咁叫㗎咋。咪、因為佢哋係音譯㗎嘛。 系，唔系，如果我发现呢啲我太耐，我唔记得。我台湾嗰时系记得，嗰阵时咩橙佬佢叫咩古灵精怪啊？ 咁你 Eva 都叫伊哲龙啦。 系 系跟住咩塞班方苗啦，叫做咩闪电霹雳车啊，啲名好鬼死怪。 系啊系啊系啊。 呢啲有機會是那時他們的電視是這樣叫咯。 是咯。 咁如果你說你現在再沿用返，其實我都沒所謂的。你一係就沿用返囉，佢唔沿用咁就用返日文，即係而家直接。 而家新版囉，一係就係唔使咁標榜話乜。即係我如果佢係標榜話用舊時舊名，但係你要用個新名喎，就先問題 咗。咁就是但用一樣囉，咁我都係呀，咪啱囉。係呀，是但用一樣囉。咁點解你即係好古怪嘅，而家香港呢就係呢，淨係得個戲名或者個書名用返當時個名。里面啲名字就完全唔跟嘅，咁做咩啫？即系算罢啦，即系都系嗰句啦，算罢啦。 系上次嗰套咩怪形第二集嗰度，香港又改咗变咗二种啊！ 哦，系咯，系啊，都冇人理。 系啊，变咗第二套戏，我都 用咗第二套戏个名字都够胆死，点解会咁样噶？咁咁都得嘅咩？咁下次 Superman 叫蝙蝠侠得唔得？蝙蝠俠叫神奇女俠得唔得？ 即系 Superman 叫咸蛋超人啊嘛， 系之类啦，系得唔得？ 系啊， 咪又系超人，唔好咁执着啦，系嘛，系嘛？哦，咁啊，咁啊，咁啊 ，Batman 系蒙面超人啦，如果系咁， 系 蒙面噶嘛，系咯，系咪啊？哇， 系都系蒙面啦， 系哦，咁啊，神奇女俠叫咩？安美神啊， 系， 因为都有对飞弹啊嘛，系咪？算罢啦，即系如果你咁求其嘅，我宁愿你直接用翻台湾嗰啲，起码嗰啲冇错啊。 嗯， 唔系嗰啲冇错噶，有咩错？冇错噶，即系你用佢嗰个译名啫嘛。咁你系争在佢个译名有时个发音就唔系同广东话好同咯，即系例如马沙咁你，咁佢叫夏亚咁，嗯，咁但系你呢个你就觉得好大分别啫。但系你其实夏娜你都叫咗咁多年啦。其实是不啱的嘛，是一个国语发音来的，其实又是沙拿嘛，应该叫做。 嗯。 是不是是咯。那但是你不觉得喎，因为你一开始看已经是夏拿嘛。 是。 是咯，就是其实都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其实你不如跟他用国语读埋出来啊，即是你不要用广东话叫夏拿啦，是啦，你不要叫夏亚，你就沙这样啦，读返啦，那就啱咯。 佢嗰本書譯翻係英文咯，全 嗱係啦，或者另一樣嘢就係我哋話不如用英文名啦，就實啱啦。但 anyway 都佢哋香港都唔會咁做嘅，佢一定係自己再發明一啲好奇，根本佢自己係新改嘅啲名字，新發明。佢又話呢個香港譯名，即係算啦。人哋日本人都俾個權利去保育翻你自己嘅文化，你有冇去保育啊？ 佢話掛名要啊，一興啊嘛，因為個噱頭嚟其實。 樣嘢啊，即係好似瑞華行咁，成日改埋啲騎呢名啊。 係咩帝旗嗰陣時，咪全部變曬中文咯，因為佢整唔到英文咯嗰陣時，我啲我記過。 點解咧？點解整唔到咧？ 唔知喎，我唔記得佢嗰時又唔會，因為佢叫好似係咪咩啊？我唔知係咪帝，佢嗰時係由邊嘢開始嘅？好似係 Kiva 開始啊定咩？好似咩變咗粵騎咁樣，咪變咗乜騎乜騎咁啊？好似唔係。 騎呢啊！ 唔系，跟住佢就好似佢而家咩有翻汉字海姆嘅，咪变翻海姆咯， 系嘛？ 吓咁样， 是但啦，佢中意啦，系咯。咁下次又冇咯 ，X A 又叫做咩？ 唔知又改低个名 吓、啊？又乜旗啊？吓 系咯，唔知喎，真系佢系睇个音牌有冇汉字咁，佢先用翻嘅，应该。 唔系，即系呢啲名字又改得冇心机，又乱嚟 吓。 唉，即系塔姆男咪叫木马号，真系笑到反艇。 不过奇怪啊，香港如果叫蒙面超人，冇人叫咩奇啊，即系奇怪。 点解？点解？ 呢个台湾先系嘛？ 唔系啊，系香港咁叫喎。 系咯，我就系话怪咯，点解咁？ 你问佢，你唔好问我啊，大佬，我点知？ 系咯， 改名嗰啲人乜？你觉得佢有动个脑？系咯，但系佢中意啫嘛，即系总之个版权喺佢度，佢中意叫乜都得，你明唔明？佢揸住雞毛咪當令箭咯，佢因為擺佢喺我度啊嘛，你唔好話叫乜騎啊，我叫做乜都得啊，用粗口同佢改名都得啊，係咯，叫做的筆又得，係嘛，的 head 都得，係嘛，點解唔得啫？個版權喺你度啊嘛，你最緊要知道就係、是、佢就有權改嘛，咪好奇怪喎，咁佢哋話要問日本咁，咁其實呢啲名字都經過日本。批准人原 来，情况系啩？ 吓、 啊，真唔知道。 即系佢骑呢到日本人都不能理解嘛？啊，我 OK 啦咁啊。 咁唔知咁科石嗰时叫咩我又冇睇喎，係咪叫返英文咁样？ 科者 唔知系咪叫翻英文？你问咗冇睇啊？ 系我冇睇啊，唔知嗰啲。 唔知，算啦，系咯，系咯，算把啦，直情吓。 吓，唔系咁佢都有道好嘅，佢唔会话咩用餐乜嘢，话咩即系唔会喺个译名度系咁吹水，话点样又话咩日本又乜咁样，跟住话咩授权乜乜咁样吹晒好大咁嘅。 吓、 嗯，唔会我嚟做宣传嘅，咁就 睇你点讲嘅啫，呢啲嘢系嘛。 咁我最怕係佢做晒宣传讲呢嘢，点样第二样嘢呢先衰嘅。 有个大富豪絕讚喎，东洋尖者之顶点麦玲玲喎，喂呢个算唔算啦？ 呢个网嚟㗎嘛，呢个尖卜网啊。 呢个算唔算啦？算唔算讲到好大呀呢个。 係大富豪嘅大呀，係讲到好大呀。 我睇到都好笑，大富豪絕讚喎，啲夜总会㗎。 咁而家啲人唔識大富豪咩㗎嘛。 麥玲玲咁佢有個日文拼音喎。Makulinin! 聲四咁樣嘅。OK。OK。Makul 聲四。犀利。頭先阿新年話咩係咪下次呢個超時空要塞要搵佢。 Makul 聲四。Makulinin。 Makulos。承繼咗呢個 Lin Lin May 啊。係囉。點解有個肥妹喺個中國餐館入面㗎嘛。 睇埋相。 當然睇埋相㗎嘛。 係。 點呀呢個。夠曬。 順手唱埋歌。 夠曬萌啦係咪。加埋蘇文峰仲得呀。 係呢個應該核心政治18年嘅套應該要咁整呀。 下年嗰度啦。咪即係蘇文峰咪男主角囉。係咪。女主角咪Makulin Lin囉。 係。 係囉。跟住勞夫喂帶埋我哋去呀喂。加埋佢哋攞去做機師啊！點 ？R2D2 同 C3PO 啊？ 係，我咁啊唔好咁講嘅，係唔好咁講，即係影衰 R2D2 同 C3PO 啊！我意思，我都幾中意嘅呢兩個角色，唔好同啲核突嘅嗰啲嘢啲 image 撚埋一齊啊！大佬，OK， 好可愛啊！心目中 R2D2，OK，、okay? 嚇 ，唔好突然間點樣諗起 R2D2， 諗起個類似何俊仁咁嘅樣嘅人，咁就唔係幾好啦，係咪？咁你嗰啲咁嘅 CPPO 又俾人玩烂啦，系嘛？而家又无端端变咗同阿公主有路呢啲，系嘛？ 系啊， 呢啲系咩事啊，大佬？咩事？嗱，咁呢个咩嚟嘅？嗱，呢个 Makulin Lin Sensei 搞咩咧？点解日文搞到识日文嘅咩？ 嗯，好明显唔识啦。 嗱，好奇怪喎，佢整咗个 Yahoo 嘅，唔知点样 Yahoo 尖喎，日本喎。咁有晒價錢㗎喎，咁即係就由千零英都係佢有啲平啲就無料嘅，有無料試試先嘅，跟住就有料嘅，咁係咪無料嗰啲就冇料到啦，應該係咪？有料嘅有料到咪咁囉。咁有料嗰啲有咁去到成2000到尾都有㗎，2700咁啦，得唔得？英，因為呢哦，唔係會員價啫 ，OK， 原來有正價，正價都3000幾嘅 ，OK， 係，咁做咩咧？咁麥玲玲幫你佔你啊，梗係唔想啦，梗係唔係啦，咪又撳落去自己填自己名會彈出嚟嘅， 係， 好勁啊呢、這個，嗱咁我哋呢個群組有條 link 啊，大家想唔想去睇睇啊？想試下， 係， 咩出生日期之類，好簡單嘅就咁就有呢、這個一部無料鑑定啦，即係部分無料啦，係咯，咁有一個鑑定有料嘅，係啦。 其實啲網之前一路都有嘅，不過真係而家變咗一個揾到麥玲玲嘅呢度。 係啦，冇錯啦，咁都非常嘅厲害。咁我仲以為佢走咗過去對付呢個嘅精子啦，同加爺子咧。下集不妨諗諗佢啊，係咯，係咯，係咯，香港之啊，玲玲之係嘛 ，Makulin Lin 係嘛 ，VS 呢個啊精子係嘛 ，VS 埋加爺子啊，下三個對決下一集係嘛。 佢平時都拍開戲嘅，唔爭在啦呢啲。 唔係咯，即係第一個死阿波啊！今次啊，揾我做下巴啊，俾你打啦！第一個俾阿精子同加爺子強姦 ，OK？ 阿波啊講， 之後仲要俾車車死啊！ 係、哎、我唔理佢啦嚇，咁啊啲麥玲玲編劇咯，梗係寫呢啲啦。啊、anyway， 我啲好嘢啊，呢啲真係衝出香港啊！ O K， 咁啊，大家有興趣啊，幫襯幫襯。好啦，咁啊咩？有啲嚇好有趣嘅喎，都好多嘢係嘛？做啲咩啊？ 係。而頭先係漏一樣嘢，係好似話新嗰個未來戰士，好似係去翻占士噶嘛？ 多 啊，反正 呢個另一則新聞可以講下嘅，係咯。冇錯，呢、這個嘅係咪19年啊？個版權就翻翻去呢個占士金馬倫度，但係咧佢話唔親自拍啦，就揾咗呢個啊 Deadpool 啊，即係死侍嘅導演喎。嚇， 俾咗笑片嘅喎，係咪到時？ 嗱，雖然死侍嘅導演都好犀利啊，我覺得，但係咦，但係拍呢個古仔得唔得？ 係變咗笑啊，係嘛？應該 嚇變咗搞笑係嘛？咁使乜揾翻死侍做啫嘛？ 哦，我要啊！ 啲外將嚟啊嘛，大佬係咯。即係我驚佢都好笑過呢個咩喎？呢、這個破壞之王開場嗰陣，我好驚喎。個垃圾車咁啊，自咗啊！嗰條友唔著衫企喺度啊，原來係阿死侍啊，仲唔係照片喺呢度，大佬。跟住有兩條叉佬走埋，係嘛？原來俾人老笠啊！ 嚇，唔知喎真係。如果唔係佢拍就都係、 啊、 都係問啲喎。 根據你個歷史就係嚇， 嚇佢做監製仲大鑊， 佢做監製就好大鑊啊！仲要係， 係一定唔掂添，仲要係， 係啦，因為太過相信下面啲人嘅，好似將會咁你話佢話你個 expect 佢會即係諗翻個古仔，我覺得唔知啦。其實佢都話咗唔想即係呢個古仔有延續嘅，咁你覺得咧？ 嗯， 係咯，咁啲人仲諗啊。會應該咧係延續翻呢個 T2 嘅，即係其實佢係由 T2 度續落去嘅，就當後面啲嘢冇發生過咁。即係大家盡量想像啊，即係大家仲有幾年時間去留翻美好回憶。OK， 到時我驚嚇親大家係。係咯。 咁好多時啲人都係喎，咁好似異形咁，佢都係想由第二集去續落去嘅啲人而家睇到。 係嘛？即係冇發生過後面啲嘢啊。 系冇讲咧，后边呢个 即系都唔系咁差，后边嗰两集最少，未至于话好差好难啦、 啊。哦，咁未至于嘅。 系啊，系咯。咁但系未来战士真系烂得好紧要咯，即唔系屙烂屎咁噶啦，屙水噶啦，大佬，好核突噶啦已经吓。咁真系唔好啊，大佬。 但系战士今日如果多臭晒喎，即系都俾佢攞到。 占士金馬倫臭咗好耐 㗎，係啦，佢次次嗰啲勁爛嘅片佢走出嚟六段片真係賺到天上有地下無喎。 係啊，即係由下羅谷嗰套 3D 啦，係啦，到嗰度咩嗰度潛水嗰度都唔記得叫咩名啦。 係啦，有潛水係啦，話借部機俾佢拍㗎嘛，個 friend。 係啊，拍到劈屎㗎，咪就係嗰套話自己係真人真事嘛，點知咩真人真事呢？就話細個都曾經浸親喎，喂你唔可以死啊！細個曾經浸親，呢、這個叫真人真事。浸親可以發到咁大個故仔，好嘢。 係，跟住之後咪同埋上次未來戰士嗰套，係啊，上次嗰集跟住又講到點樣話咩個故事好新穎喎，又咩 John Connor 變咗壞人啊嘛，跟住講到睇到阿朱先生係咁狂讚話呢個 idea 好啊。 係好啊，係咯， 係。跟住咪佢。吓，跟住咪变咗系逢春占士咁啊，话站不住头，而家都啲人都知咩事啊？ 唔系，佢你都系站唔站不住啊？你净挂亲佢名都唔好搞我啊，大佬。 系啊， 唔系佢亲自拍嗰啲我睇，但系佢挂名嗰啲唔好搞我。唉，必俗濑嘢，大佬。其实阿卢比松都系噶， 嗰 两个其实好似嘅。呢两个咧系我最欣赏嘅导演，但系咧佢一作为监制或者其他嘢，唉，你唔该唔好啊。 是 我就要睇佢亲自嗰啲嘢啫，唔系你唔好嗌我睇啊。系咁而家话咩嗰个咩冲梦啊，或者统梦啊，嗰、那个东西咧，其实都系唔系佢亲自拍嘅。占士金馬倫，哇！咁你筹备咗咁多年，点解全部嘢都抌俾其他人做啊？ 嗯， 唔系话佢自己嘅梦想嚟嘅拍呢几套戏咁，都好可惜咯。我觉得咁佢就全力反而系会搞几集啊，突然有几集嘅阿凡达吓。 啊，系啊！ 喂，阿凡达，我反而我唔系好想睇喎，大佬。 技术型噶嘛，阿凡达，我感觉上 系。系咯，我又唔好中意个古仔啦，唔好意思吓。 吓、 啊，系咯，嗰啲咪蓝色人系嘛，好正咩？ 唔知啊，啲票房正啊嘛，因为 系啊， 系咁啊， 系咯、啊。 咁啊算啦，系我冇咩期望，唔好意思，系咯、啊。 係咯，佢自己拍翻啦，唔該，係咯，不過佢都話都唔拍啦，咁冇辦法。Okay？ 嗯，係。咁另外好似預告片啊，又見到攻殼機動隊又新啲咁啊，見到啊黑寡婦個面拆咗出嚟啊！ 嚇，唔係咁得人驚啊！ 系啊，佢一忽咁掹咗出嚟，入边系好似啲冇皮嘅肌肉咁啊！ 咩色噶？ 咪红红地色，好似冇皮肌肉咁啊！ 哦，即系都好似肉咁嘅。 吓、啊，又唔系机械嘅。 又唔系机械，我系机械嘅。 吓、啊，咁但系之前好似未试过咁样嘅，咁呢度无端一忽掹出好怪。 到咁嘅程度。 我唔系，因为卡都好似其实个。佢好似个机械人咁样个面咁，跟住再喷尘嘢咁样噶嘛，其实。咁但系佢呢度唔系喎，成粉掹出嚟，好似装上去咁样咁啊！ 唔好理佢，是但啦。嗰套嘢我其实冇乜好感嘅，不过你做我都睇嘅，咁话晒咁多香港景啊，我又几中意嘅。即系我嗰套嘢最好就系真系香港景啫嘛。 嗯。 系咯。 系。 呢下真系 咁啊！系啦。咁啊，預告片就新咯，我變咁講啊。 哇，好嘢啊！嗰、那個啲人開心大發現，而家先知道柯柏文今次係壞人嚇、啊，我哋知好耐噶咯。 可能第一個嗰時啲片一睇已經知道唔係俾人控制，就係假喎，一係就。 係咯。咁今次係打柯柏文嘅，竟然咁樣，咁但 係 都唔緊。 係啦，跟住係啦，跟住見到係阿大黃蜂還拖呢個斧頭咁狂劈佢咯。 係啦，大黃蜂榮升正主角，係啦。 系柯柏文咩劈死埋咗佢做首领啊嘛，真正。 咁啊大镬啊大佬！咁但系今集唔系话出啊咩咩啊火棒定边个咧？ 系火棒啊又系，不过应该都系收皮啊呢啲咁嘅角色嘅出。 今集死啊？ 我唔知喎，咁就算唔死都系二打六啫，我觉得响 Michael Bay 嘅世界，即系大黄蜂同柯柏文嘅。 哦，哦唔系啩？OK。好，咁其實柯柏文唔死得嘅，而家 Michael Bay 醒牌，因為咧大家即係睇咗咁多年都知道變形金剛只話柯柏文就賣到錢，咁你一整走佢，你就可以玩完嘅，你呢個系列，咁所以咧，就算你出現其他所謂嘅主角役嗰啲咧，其實你都係要，即係你都最少你都要保留翻柯柏文喺度咯。係 啊， 係啊，即係你可以出現其他人嘅，你出埋馬格斯都冇所謂嘅，但係。我谂柯柏文同麦加登真系唔可以攞走，因为而家麦加登佢都醒喎，识得翻翻嚟啊， 系识复活啦，自己唔知点解。 系啦，明明都变咗格威龙都翻得翻转头咁样。 系唔知啊，佢知道要麦加登先啦。 都要啊，麦加登柯柏文系必定要存在啊，佢都知道系啦。咁我谂佢知噶啦，呢、這个应该知噶啦，唉，咁都唔知真系好死啊真 系。唔使拍啦，要冇咗。 系咯。咁其他角色就全部出嚟襯場啦，咁有勁多角色嘅喺《變形金剛》世界的確，好多都未出場的確，咁有排話 出埋《忍者戰士》啊，呢個頭領戰士啊，《忍者戰士》嗰啲， 之前都出過嗰條女好似 Terminator 咁，係人樣㗎啦， 係 佢話佢 scan 咗嗰啲咩嘛，嗰啲人樣嗰啲女機人啊嘛，即係嗰啲日本整嗰啲咧，但係嗰啲好假㗎， 嗯， 點解 scan 完咁真嘅？ 係啊。 系咯， 变咗个鬼妹咁真系， 交公仔咁先啱噶嘛，系咯。咁佢又好真人嘅，唔知点解咁啊，咁啊唔好理佢啦。咁即系话佢个技术都可以变成人样啦。咁当然可以出现嗰啲，又话嗰啲咩忍者战士啊。 系咯， 即系平时系人样嘅，但系一变形就可以同变形金刚合体嗰啲啊。吓 吓，我啲又唔系啊，我啲唔系忍者战士， 我啲唔系忍者战士，嗰啲系咩？ 我啲系咩 Power Master 啲啊，变 engine 嗰啲嘢。 咁头领咯。 头领嘅机械人嚟嘅，平时都系。 头领都系机械人嚟嘅 ，OK。 吓，我忍者战士系平时人样嘅，变个大肥佬咁嘅状态，之后再变做变咁讲嘅 话。哦，咁样。 吓，但系呢啲唔系主角嚟嘅，系最好笑啫。 紧要啦，加多啲女啦，越多花神越好。咁啊，嚟紧咧将会又系有无限部嘅变形金刚嚟紧，因为佢哋话又系好似沙窝咁咧，会分拆嘅。 系啊，咩大黄蜂有独立电影啊嘛，又话。 唔会学沙窝咩？ 系啊。 麦克华宝冇一套独立电影啊？ 吓唔知喎， 有冇啊？ 唔知喎，有麦克华宝冇再同佢拍 啊？麦克华宝唔系今集都有啊？ 系今集有系啊？ 咪麦克华宝独立嗰度咪救下呢、這个转油台啊，同埋呢个波士顿爆炸案咯、 啊，都系佢啊！ 你可以搭个名变形金刚之波士顿爆炸案噶嘛？ 啊， 咪得咯。马华宝神会拍嘢嘅，放心喎，系你搭唔搭个朵啫，系咯，你搵埋麦迪文都得，嗰度叫长城啊嘛，嗰度都有变形金刚啊，可以啊，系咯， 咪跳长城啦， 然之后战红喎、啊， 条长城变变形金刚啊，最近 吓，唔知啊，战红喎、啊，介绍埋 战红咩？ 战红又系变，又系变形金刚， 战红梗系变形金刚啦，唔系咩？佢行为同佢一样嘅， 系啊，都系都系喺度摁嘅， 都系摁女啊，好似嚟嘅。O K， 咁啊，好，仲有冇？ 啲预告片应该系啲啊。 喂，咁首先提过嗰个 Macross 哥有冇嘢再想讲先？话咩35周年系2018年有个新嘅 Macross 咁，咁大家有咩展望咧？ 吓、啊，冇啊， 会有咩展望？ 咪继续系咁啊，唔系点？ 唔系、啊，见到有啲人好大上头、啊，又话咩会出翻马辉林明明、 啊。吓、啊，呢、這个我哋倾过话，应该喺呢个 Macross 就系死嗰时先会出现啊。 系啦，即系连啲飞机都卖唔出嗰阵咧，就会整翻辑啦，系嘛？ 系咯，应该而家唔会嘅，仲未有事。啲飞机仲好抢手嘅， 就会讲到 Marcus 老人院嘅故事系嘛？ 吓，唔知道佢班友50几岁都系细路仔咁啊，唔 系？老人院 会老啊，佢应该啲祖华达人应该有啲令到啲人长寿啲嗰啲药啊，拍完之后个个都好后生啊。 唔系佢系个样唔变啫，一死就死噶， 系 嘛？直接瓜老衬啊！ 直接爆出， 唔知佢哋啦，即系你又觉得唔会系嘛，即系唔会攞翻呢啲咁嘅绝招出嚟住啊？ 我唔会嘅，应该而家佢仲买到。 嗯，咁会唔会直接系啲机械人变人，跟住喺度唱歌跳舞咧？ 吓、啊，都唔知道，都系女嘅喎，佢唔系未必嘅咁就。 咁系咪 啲女可以变机械啊嘛？一系就 唔系啲机变女啊，直情 系。 系啊， 变女跟住直接唱埋歌跳埋舞，有 AI 咁啊，冇人噶啦已经，得唔得？即系变形金刚咁啊，得唔得？ 同埋好似之前咪出过一隻系条女变机械人咁样，即系变部飞机嘅。 哦，你讲埋行嘢嗰、那个，哦，即系啲器官喺个飞机头噶嘛，好恐怖，好得人惊啊，大佬。得佢唔得啫，系个 cyborg 嚟嘅，其实今次个女主角系嘛，平时变埋架飞机，系嘛，直接飞出嚟打啊嘛，即系会跟 Buster 啊嘛。 嗯。 咁啊点啊？咁啊即系话个机械人。同个唱歌同个三角恋爱都喺同一个角色身上发生啦， 系啊， 仲唔系超时空要塞，三脚凳齐晒喺一个人身上，即系个 Marcus 都系有自己思想噶系嘛，个 Marcus 系男主角啊系嘛， 系， 巨型男主角啊， 就合体嗰阵时候怼埋个飞机度变形喎， 哇，咁唔啱 size 喎大佬， 咁先啱 feel 啊佢哋吓，啲人体验， 差唔多啦，有啲人啲口味系嘛。 系 咯，又唔知又今次又要捧啲咩女咁啦，又话啲预咗， 又选人咯，唔知几千人选一个出嚟咯。 系咯，当正自己系啊咩 A K B 定咩咁吓？ 吓唔知道都系咁嗰个，咪又开演唱会嘅，成大扎友喺度系咁欢呼啊，唔系咩成日。 好差啫，唔系即系已死噶啦，超想预赛嗰阵。 吓 系啊，咩35周年啫？35周年咩？生期。已死啦嘛！ 吓、啊，咁我见到其实超时空好似啲 fans 系睇咗旧嗰啲系完全冇睇新嗰啲噶嘛，跟住睇新嗰啲又冇睇旧嗰啲噶，唔系咩班友？ 咁又未至于冇睇嘅，咁新嗰啲我都有睇，都睇完闹啫。 吓、啊，唔系，但系好多出面冇喎。 咪真可能因为我要做节目啦， 系我哋做有阵时做节目去睇，我见到出边都冇喎，佢照买飞机嘅话冇嘢唔睇啦。 系咁啊，有直接买飞机啱啦。 系咯， 根本就唔关事，系即系全部 buy 啲产品啫嘛， 系啊， 即系我觉得如果咁样搞真系好冇意义啊！啲即系啲动画已经，不如唔好拍啊！ 咁唔得，佢有广告噶嘛，因为佢知道嘢啊。你一讲咗话，如果佢冇个作品摆喺度，佢就系斋推出啲嘢，啲人入手啊。 唔系可以咁嘅，就系画个 trailer。咁到时播咧，佢都唔睇嘅，到时播咪播打个字咯。 嗯， 得唔得？咁你以为有套卡通啫嘛，唔使真系有 噶。播紧第二套啊 嘛，唔播啊就嘟咁咯。个电视台 咪就买玩具啊， 就买玩具咯，系啊，如果唔得，反正冇睇。 嗯， 系嘛，播咩唔好播啊，呃咗咪得咯。话有套咁嘅电视剧，咁净系哇画到好靓咁个画头，咁咪系咁多，冇嘢噶，系咁多。咁啊有晒角色名，成你以为有套咁嘅卡通咪得。反正包都唔睇， 系 啊，即有設定咯，但系冇套嘢咯。 嗯， 咁你成日以為有套嘢咯， 但係啊，硬係唔知邊度做，都冇睇過嘅咁樣，你唔使理啦，你買咗飛機啦，係嘛？或者你去追嗰班真人啦，班真人就成日動喺度，真係有唱嘅，有得演唱會嘅， 成日開演唱會啊， 係咯係咯，咁咪得咯，你使乜睇嗰套卡通啫？唔使睇啦，最緊要消費、消費同埋消費，係啦。OK， 好，仲有冇？冇啊，講下啲玩具嘅咯 ，robot 雲嘅咯。 系呢、這个想讲嗰只支线机 系啦，咁啊未出住嘅，唔知几时出咧，都系今年嘅系咯。 不过争因为好快啊，我谂争几个月到啊。 哦，系嘛？咁 应该两三个月内出噶啦。 Robot云咁啊，当然佢系配合翻之前嗰只高达噶啦，咁但系咧佢竟然咧又要换好多件下噶都，咁特别系呢个变成呢个叫 G Blue 嘅形态咧，即系嗰个即系上半身嗰、那个，即系支线机个头，跟住。高達上半身，跟住佢變咗就要坦克車咁咧，支炮喺後面，咁啊夾咗個核戰機出嚟咁樣嘅咧，有冇印象？嗰、那個咧係要成個高達上半身要揼呢個架嘅上去嘅， 係。 如果唔係個 size 可能唔啱啊。 係，佢嗰個身好似直頭係扭啊，唔係原裝嗰個啊。 佢身咪揼上嘅咯，即係佢咁嘅。我見過係點樣玩嘅，佢係將個高達，即係佢個高達上半身都喺度嘅，但係咧佢再揼多個上面咯。 系， 咁所以佢先可以吸到个核战机入去啊， 嗯， 同埋先够大啊，即系你睇落去，因为佢嗰时画出嚟咧，那个支线机系好似好贴噶，同个高达个身。 系，我见人贴图嗰时就画到搞笑添，佢嗰个支线机如果系即系插咗个支个即系个叫咩核战机喺个头度，高达可以企到核战机度嘅。 哦，嗰、那个系佢其中一集卡通作画崩坏嗰阵嘢。 系啊， 系个核战机超巨型啊， 系。 咁、那、嗰個就是後面嗰節啦，咁就前面嗰節，因為佢要個高達上半身嘛，咁你都知高達上半身其實唔係咁巨型㗎嘛。 係，冇咁闊啦。 係啦，佢成個高達擠亂嗰陣，佢就照擠嘅，但係佢一拆佢出嚟嗰陣，即係我講呢個玩具我講，佢就要多個上半身落去嘅，一個大啲嘅上半身落去嘅，咁就假㗎喎、嗯。因為呢，你搵個佢呢，因為佢旁邊揸住兩個盾，咁遮住咗㗎，但係如果你唔擠嗰兩個盾呢，那個手個位完全唔啱㗎。 是 因为佢系真系有个上半身就吸个架，咁架嗰个上半身同佢手系唔啱位嘅，系啊，架都好紧要嘅。咁呢个我都系成个产品里面我自己觉得最肉酸嘅位咯。咁但系佢其他位都 OK 嘅，系咯。咁就变晒咁多个形态啦，咁都系好多都系即系吉落去噶啦。即系例如嗰、那个那个支线机个辘咧，咁佢都系可以收埋晒啦，亦都系凸出嚟啦，亦都系收埋半解嘅。唔知大家知唔知？即系佢可以凸咗一半出嚟咁嘅。咁、那、嗰個呢佢係真係假嘅啫，即係俾半解你咁吉到個底度，係啊，佢就係咁嘅啫，即係好多嘢都係吉啊吉，即係其實即係 lego 咁樣玩嘅啫，係啊。咁你話得唔得？咁即係如果大家對呢個電，即係呢個卡通版電視版有情意結，咁當然要儲埋支線機嘅，係咯。咁但係其實支線機曾幾何時係一個廢棄咗嘅設定㗎嘛，即係劇場版就話冇咗支線機就其實係用呢個 G。這個 booster 嘛。 是啊 ,Core Booster。沒有機裝的。 Core Booster 嘛，即是用核戰機放在頭，後面有架好像穿梭機那樣的東西後面的白色的。 是啊。 即沒有支戰機，那高達也沒有器材的那時。那他要玩一個真實一點的版本，那時電影版。那時就後來就沒有壞了支戰機的。那就不知道為什麼後來近年又人們又搬出來，那甚至乎連分得煲裡面竟然有支戰機。 系即插只吉落嚟添， 系咯，非常之奇怪啊！而家又攞翻出嚟，又当系即系好似真实系都摆咗落去咁。但系我觉得，如果系你是玩真实支线机，系高达入边极力想攞走嘅嘢咯。 嗯， 因为真系好唔 make sense 嘅成件事。咁但系 anime 啦，咁如果呢个 anime 版，当然系玩翻电视嘅就 OK 嘅，咁系应该有翻支线机。咁中意嘅朋友就买啦。咁啊，其实最正可能系架核战机咯。咁但核戰機就買呢、這個太空塔嗰陣已經有， 係 已經有一架，係咁我覺得核戰機就整得幾靚嘅，反而咁 anyway 啦，咁介紹一下啫，就嚟緊會出呢個 Mobile 嘅支戰機就係咁。咁而支戰機個叫法咧，其實就係佢當佢自己一架機嗰陣先叫支戰機嘅，有我諗好多人搞得唔好清楚，點解有時候叫 G Fighter 就叫 G Armor 嘅咧？其實 G Armor 就係佢同高達。即係擺咗個高達入去中間嗰陣先叫 G Armor 嘅， 係啊係啊， 係。咁而香港嗰時咧係有個好怪嘅名嘅，係叫支充電機。 係呢個先怪啊！ 係啦，咩支充電機擺喺高達度插電啊？ 完全唔知點，唔知點解嗰時咁叫嘅。OK， 咁啊，但係嗰時真係咁叫㗎。OK， 咁但係呢個名字已經其實又係失傳咗。 係冇聽過咁樣 講。冇人咁叫，但係當時真係咁叫嘅。咁啊，你咪又揾翻嗰時啲配音聽下咯，唔信啊？其實有真係有得聽，我唔知點解打死都唔肯聽，又死都話唔係嘅，好奇怪真係。真的很奇怪啊，大佬，真的有曬 record 嘅呢啲嘢。 唔係啲新聞節目都講話，而家全部印象派啊嘛，啲人係。 即係佢 個印象係咁就咁啊，就事實咯，呢個就係。 即係佢唔理其實真正嘅事實咯。 係啊，即係我個印象係點啊？我印象我對人都好差，佢做咩衰嘢都係佢做咁啊。 咩類 似？有冇做都唔係問題啊，最緊要覺得係佢做就係佢做啊。 係。就係、是、咁。喂，點解嗰個 Transformer 我見到係咪有啊 Anthony Hawkins 嘅咧？你話嗰個頭先 哦，係啊，直頭係啦，咪開頭佢嚟噶， 有嘅，真係有嘅， 真係有係， 即係有整咗啲大聲入去。 哦，係啊，插場喎、 可能又係咁啊，係你擺落去又唔代表啲咩嘅，雷神都有嘅， 係擺咩都冇啊， 冇用嘅，冇用，係啦，好，咁啊點啊？做咩？剛才不是新年講起那個什麼鐵甲萬能俠那個食那個東西，知不知道誰講起過的？剛才那個牛角啊。 啊，我是用，是，不是，不是用麥前講的。 是吧？哦，做什麼呢？那個有什麼新的呢？即還有乜月平在這裡。 啊。 還沒有 的？我不知道，現在應該是不是沒有了。沒有。只有廣告有的。 哦，即是在那裡的，以前。咁正啊？ 都唔係啊，佢唔係又做緊。 唔係喎，呢個係1月24喎。係 嘛？ 係啊。 係嘛？ 唔關事，佢都唔係喺我度。 高熱火焰啊！係賣廣告 嘅。佢都 係 賣廣告㗎嘛。係 啊。 唔係嗰時曾經話佢唔知喺邊間咩銅鑼灣。 佢對面開咗間餐廳度做啊。 係咯係咯係咯，正啊！ 嗰陣時佢都係咁樣出名㗎嘛，有人係咁影佢擺上網啊嘛。 點啊？ 係啊。 係啊，話件衫都逼爆啊嘛，跟住之後先出名嘅。 原來係咁。 咁你揾佢都係因為呢個咩啫，係嘛？愛比神飛彈啫，係嘛？ 係啊。 咁佢都叫佢著愛比神套衫啦。 咁佢冇呢個鐵甲萬合咗啫。 係咯，就係唔應該扮鐵甲萬合咯，係嘛？ 就扮飛拳咯，要。 係咯，要扮愛比神咯，冇攞個版權啊，啱嘛？ 唔知可冇啊，可能就係得鐵甲萬合咗攞咗。 咁嗰時日本咪有個咧好搞笑啊，鐵甲萬合咩要轉工啊？記唔記得嗰時候有個咁嘅？ 哦，佢嗰个咩科长定咩嗰个吓，一个 有。咁有佢有新嘅片喎，咁、其中一个就系、是、新年啊，即系做衫啊。 系。 所以佢有着衫嘅咩？点解要做衫？要做新衫。 但系做完佢冇着过。 系咯，唔知点解。咁几搞笑嗰个，同大家拜年咁啦，系咯。 吓。嗯。 咁另一边厢啊，武法天女又同大家拜年啦。 系。 系咪大好多啊？定同以前差唔多？我系大好多呢度。 知啦，系咯，都唔系好大嘅。 系啊，但系比之前大好多咯， 大好多系咯， 系。 咁啊，嗰、那个好笑啊，嗰、那个佢成日揸住嗰只咧，佢话叫咩鸡蛋鸡啊， 系， 系咯。我哋话嗰只唔系鸡蛋鸡啊嘛，嗰只系的笔啊嘛，即系大家查下的笔系咩啦 ，OK？ 即系嗰度有啊 ，Batman 画紧啊，我哋群组啊， 系， 画咗只的笔俾佢啊，哥费事喺度讲啊，太核突啦。咁就話原來嗱，而家有套咩歌舞片喎，叫做 Rebecca 咁，其實就係佢自己個名嚟咁都幾犀利喎！而家即係原來內地咧捧翻呢啲咁樣嘅靚妹都原來好有市場喎！你嗰班即係嗰班細路啊，會睇嘅 係 係啊，咁佢係真係歌舞嘅講佢咁，但係其實好靚嘅咯啊！新年睇過個畫頭係 啊，佢本身仲係比較靚啲嘅，唔知係係。 唔係嗰個女仔就冇嘢嘅，因為佢根本就唔係大陸㗎嘛，佢係咩澳洲㗎嘛，同埋佢唔係中國人嚟嘅，你知佢個全名係全部英文嚟嘅。 吓、啊。你話佢 Rebecca 呢個係佢個人個真名定係套戲個名？ 套戲又係叫 呢個。即係套戲個。 佢個真人又係叫呢個名 ,ok? 係。 係。咪 Rebecca 咩叫咩咩 Isabella 鐘㗎嘛，話個名好似叫做。 係。 我都唔知點解會有個中文名叫苗中真嘅，我諗佢都係譯出嚟嘅啫嘛。係咯，直成英文名嚟嘅個名係。咁你話佢個樣成個叉妹咁嘅。 係啊，我係啊，我個係啊，唔係幾中國 嘅。以前嘅中啲，而家越嚟越唔中嘅。 係啊，係啊。 同埋個身形好似阿 Hit Girl 咁嚟嘅。都係圓碌碌，係咯。圓碌碌咁啊。 一體化啊嘛，變咗。 體化 ，Level One。 但係唔知啦，咁就好似好多戲做咁，咁啊嚟緊當然都係冇白天女啦，咁大家繼續留意啦。OK， 咁我哋又話啦，哇呢、這個係咪呢個咩啊？嗰、那個台灣恐怖遊戲反校真係唔啱啊！我哋話，咁樣介紹下係咩嚟啊？我唔知道香港啲朋友識唔識啊？ 如果有打開機嘅話，都應該有聽過嘅反校。 咁反校咩校園故事啊？好可以飄喎，係咪？ 佢都系校园故事嚟嘅， 系，但系有鬼嘅，仲要系呢个台湾咧白色恐怖时期啊，即系话会捉啲人去枪毙嘅， 即系嗰阵时都仲系咩1960年到啦吓， 哦，即系拉萨英痴嗰啲人， 哈哈， 即系如果有任何啊，作品或者任何嘢 ，OK。甚至你思想上啊，會好懷念，即係呢個中國啊，都會俾人拉嘅。咁而當時咧，佢話係會好多人去告發人嘅喎，即係好似文革咁，或者好似獵巫咁嘅喎， 係 啊， 係有獎金嘅，有 獎金嘅，冇錯啊，有獎金有獎品係啦。咁啊，咁啊話佢係講翻嗰個時期嘅，係 啊， 咁樣咁嘅故事啦。咁當然佢係有怪有鬼嘅。 是他用个鬼的古仔咁样嚟包装呢件事。 咁我估啊，点解佢哋会有兴趣多数都系同台湾而家成个即系啲后生对即系政府嘅不满同唔信任 有 关系啦 ,ok? 咁所以你整个咁嘅嘢嚟去讲返以前即系国民党嗰啲臭屎就应该系几即系几会触动佢啲神经咁囉即系啦。即系其实我你话系因为个基本身做得好好台灣啊，好本土啊，好咩就其實我一啲攞嚟講嘅啫。 唔係咁，你 game 嚟講嘅話，其實都好少嘅會，即係可能因為佢通常用開嗰啲題材咧，即係唔係歐美就日本咁樣咁咧，咁你好少玩呢啲元素咯，應該咁講。嗯， 唔知啦，我就咁睇啦 ，OK， 即係我同呢個三體一樣，我覺得點解三體係？會彈出嚟，我覺得佢因為初係玩呢個傷痕文學，冇文革咯，因為呢啲你會觸動到佢啊。 係，咪當然係啦呢個。 如果你冇咗呢啲元素，你就咗恐怖遊戲，覺得唔會爆紅啦咁真係咯。 係。 我真係咁認為 ，OK。但係當然呢個冇話係定唔係啦，咁呢個估，即係我係咁樣睇咯。咁大家可以都研究一下啦，係咯。咁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遊戲嚟嘅。反 正都值得支持嘅。 咁我唔知值唔值得支持啊，不過即係話係好出名啦 ,ok? 即係大家要知啊。 係。 即係最要知道有個咁嘅嘢咁我哋都即係不忘喺嗰個 Rebecca 嗰下面都補返真係反 係 嗰啲嘢嘅。咁裏面佢有解釋返裏面佢有啲嘅嘩裏面用咗好多啲真正存在嘅歌啊咩咁樣嘅。係。當時嘅禁歌啊意思 ,ok? 即係呢啲歌會俾人拉嘅聽呢啲歌當時。 係。 咁啦咁我講返啦如果唔係大家唔知睇我哋個 Facebook 而家睇到莫名其妙㗎嘛啲嘢㗎。係。咪而家興呀而家興呢睇唔明㗎嘛。係啦。有啲咩有圓碌碌呀嗰啲呢唔知咩意思㗎嗰啲。我睇到係啦。咁我哋咪解釋返囉。咁大家想知道我哋個群組講乜咪聽我哋節目囉係咪係啦。唔聽你唔知道我哋講乜㗎啦係啦。睇都唔明呀咩意思呀。系咯，咩又武侠宠物小精灵啊？啲咩嚟噶咁啊？好嘢啊！嗰套吓，嗰啲咩怪嘢吓，其实只系啲古装片，嗰啲咩狐仙嗰啲，咁但系佢唔知乜嗰啲里边啲动物就画到好 Q 啲嘅吓。 嗯， 我觉得好似宠物小精灵嘅，即系咁啦，即系又系嗰个乜鬼热巴啲嘢嚟嘅，迪丽热巴啊嘛，即系嗰个样好似梁君庭捞呢个陈凯琳噶嘛。唔係好都幾紅㗎喇裏面。係唔識㗎喇大家係喇。唔識㗎喇。算喇大家繼續睇嗰啲咩月評啦。係 香港有隻識香港呢啲。 係喇即係都幾合集呀。係喇。好。咁大陸都好多靚女嘅咁實在就係喇。地大物博呀。即係要搵啲 mix 又唔使真係 mix 而家佢話係啲咩維吾爾族嗰啲㗎嘛。 吓係。 即係嚴格嚟講佢係一個正式式嘅中國人嚟㗎嘛。 係。 咁維吾爾啲人係怪怪地㗎本身。 嗯。 唔知啦 ,anyway, 咁冇所謂咁但係呢個澳洲呢個唔係啦呢個啊天女啊。 嗯。 好似佢哋裏面都幾興呢啲咁嘅鬼妹嘅而家。 佢哋都而家係興嘅，其實。 點解唔興啫？好，好冇。 嗯，差唔多。 差唔多，冇嘢啊。冇嘢。咁下禮拜咩做咧？講咩啊？講下禮拜咩？ 係，頭先都提過嘅，下禮拜咪啊，奇洛利維斯嗰度。 係。 殺神。 殺神。殺神二係。仲有咧？ 佢咪正式上 Batman 呢個 LEGO Batman？ 哦哦哦，係係，下個先正式嘅，其實係。 係。 咁就大家有冇興趣啦？係，仲有 咧？咦，我呢邊要夠撳先睇到，好似冇乜科幻片喎，但係真 係。係唔係隔離啲五十度陰影嘛？ 嚇！呢個都科幻片。 不打話科幻啦，呢個。嚇！殺神裝。 呢套有機會，我都可能會睇到。 哦哦，咦，真係有興趣咩？我真係冇啊，冇興趣。 我其實我冇興趣啊。係 咯，係。 嗯。 係啦，咁啊冇乜啦，係咪？冇乜咁啊，再等啦，就月十六就有呢個約刀命錘啊。 係。 係啦，咁呢個要睇啊，等咗好耐啦。 嗯。 咁啊，頭先提過嘅波士頓馬拉松啦，馬克華寶就月廿三啦。 嗯。 咁啊，阿貞子咧。即係呢個鬼妹版精子啦，回魂空靈嘅就係廿三嘅，咁唔知咪真係嘅。 嗯。 咁啊，狼人啦，狼人勞根啦嚇，三月二啦。 係。 咁啊。 Power Ranger。 嗯。Power Ranger。 Power Ranger。 咁快 Power Ranger？ 嗯，佢呢度有成。 哦，係咩？ 三月廿三日喎。係 啊。 三月廿三。 係啊，但係三月九啊做金剛骷髏島先。 咁嗰個麥當勞嗰度啊，大創業家啊，三月九嘅，呢套翻嚟幾推潮，雖然唔係科幻，不過真係好睇。 仲有妙麗嗰套《美女與野獸》三月十六。 啊，嗰套佢有個新啲嘅完整啲嘅畫頭，佢真係唱翻曬嗰啲迪士尼，佢成張迪士尼嗰套卡通片做到真人 版 嘅，呢套係咯。咁啊，似乎都幾得意嘅，咁嗰啲。 佢連嗰啲即係杯杯碟碟啊，嗰啲都好 叫立足台照做。咁或者都好睇嘅，即係而家好多女仔都話一定要睇㗎啦呢套，係囉。 嗯，都係歌舞嘅，我見佢啲人都係跳曬舞唱歌㗎嘛，係囉。 即係佢跟返到卡通嘅，係囉。啲歌唱返卡通隻歌。 係。 咁3月16有嗰套創世魔劫，即係話嗰個黑妹係黑妹靚妹係喪屍嗰套。 嗯，係。3月16做咩舊姜清豆腐 是啊，那裡食住啊，即是麥俊龍那裡僵，即是僵尸，但是應該沒關 係。是 是。 中國機動隊3月30。剛才那個 Power Ranger 戰龍醒覺就3月23的這裡。是 啊，跟住那個什麼外星生物啊 ,3 月23。 生命。 生命啊。 是啊，生命啊。 即那個就是說啊死侍啊，就是我太空 人 就 是執、就是、到個外星的 sample 的東西，好像發毛咁嘅啫，但係唔知係啲咩嚟，即係似乎令到你好大鑊咁嘅估啫，係。咁二型聖約就要去到5月18嘅，神約粒就6月1，係啦。新嗰度 Tommy 就6月8咁嘅，呢度咁寫。 嗯。佢話套阿失王就3月24㗎。我唔知真唔真。 咁唔出奇嘅，係咯。唔知大家有冇興趣啊？神劍阿失王係。 係啊，咪狂野時速啊，四月咯，四月十三啊，第八集。 第八集系，哦 ，G.I. Joe 啊嘛，嗰套叫做。 系啊，G.I. Joe 啊，系。 系。咦？点解有套咩春娇救志明嘅而家变咗喂大佬？ 吓、啊，哦，系新一套啊。 咁啊，旧咁做咩？而家变咗侦探片啊？ 唔知喎。 咦？咁使唔使明侦去探柯南噶嘛？ 有冇打啊？定系？ 有冇打？ 或者杀啦，第时出吓。 系嘛？春娇杀志明噶嘛？ 系啊， 喂，銀河守衛隊二喎，有話四月廿七喎，只係咁寫啊， 咁快， 咁寫，係啦， 係，五月廿五仲有加比海盜新一套咩惡靈啟航 啊，哦，咁啊嘛，都幾多去睇啊，今年其實係咯， 嗯， 係咯，十月五仲有 Kingsman 啫，係， 係， 喂，好多啊，係喎，好多啊，其實嚟緊， 六月廿二啊，變金剛啊， 係咯 ，OK 啊，係咯，啊，咁啊，今年似乎 title 啊唔少啦，不過即係大唔大片同大家注唔注目就似乎。另一件事 係，同埋好唔好睇咯，最大問題 係。其實我哋唔重要好唔好睇，主要大家係咪想知，同埋係咪有話題。 嗯。 即係有啲戲都好睇㗎，啲人都唔想知㗎嘛。 係。 如果大家唔想知，咁我哋做，我哋做唔到㗎個節目其實。係啊。 即係你點解仲有藍精靈做嘅今年？ 有係啊有啊，今年有藍精靈㗎，幾時啊？ 係咯，4月13咩迷失的村莊？ 哦，咁早㗎？哦，咦呢套反而冇乜點睇喎，啲咩畫頭啊？ 係咯，冇人擺出嚟嘅。 有啊有話做㗎，的確係㗎。不過連 Terminator 本來今年都話做係。 係咯，跟住做咩？我做咩 ？World War 2 set 第二集嘅話，今年做啦。 哦，係啊，係啊，但係咪咧？ 系真唔知喎，都唔见有话头摆出嚟，系咯。 好多啲咁嘅奇怪嘅讲法嘅喎，系咯。唔系啊，有啊，咪有棵巨型植物嘅咯。但系嗰个系唔系 World War 二世嚟噶？点会打植物嘅喂？ 系唔知喎，进化咗咁 啊。就变咗系咪植物打丧尸啊？一个 game 嗰个。 植物 VS 丧尸。 系咪变咗咁啊？ 咪变 Q 咗，好似包哈萨啲咁啊，啲菌啊咁。 唔会咯， 咁嘅啊， 唔知佢。唔係咁佢有都冇所謂嘅，咁你係咯，但係唔知係咪真咯，係咯，係咯，到時再睇。一太多嘢啦，係咯，唔敢講。 話七月有咩蜘蛛俠強勢回歸喎？ 哦，咁好似都係嘅，係咯。 呢個就係今11月嗰陣時有正義聯盟添啊！ 嚇？ 係啊，11月啊。 今年做埋正義聯盟？ 正義聯盟上集啊，11月啊，係嘛？ 今年會做埋㗎？哦，係 啊，我今年年尾做㗎嘛。 係啊。哦，咁 系啊，跟住《诸神之黄昏》又系年尾啊嘛，唔知10月11月 咯，26嗰个喺呢个 系咯。 尾今年都好犀利喎，咁就 同期仲有呢个咩啊？贝温拿 系啊， 哇， 系啊，贝温拿啊嘛，2049啊，唔记得咗， 2049。 今年年尾有咁多嘢啊？ 系 啊 ，OK 啊，系啦， 因为全部话今年做嘅啫， 系咯， 听住先啦，系咯，睇唔系有时惊佢又褪啊。 系 佢到时，因为冇嘢放咗出嚟，佢又要褪嘅。 咁你啲咁美嘅，一褪就下年噶，系咯。 系褪半年嘅，一褪就。 半年或一年嘅，有时系咯。咁啊，第二战就一定约咗大家噶啦，就系呢个最后武士啊嘛。 系。 睇系咪咁译啊？ 好似唔系，终极战士 好似依家个。 终 极有另一个。 哦。 代号咯。 哦，叫咩？ 唔记得咗叫咩啊 ？CVPO 啊。 哦，唔系你话星战，我以为你有变形金刚，系星战就系咯，唔知喎，即系佢中文译就叫咩 ？CVPO 咯，李克勤 系嘛？ 系 啊， 到时用咩歌嚟播啊？ 系咪可能话李克勤唱完首歌先有啊？佢当 opening 咁啊做咗。 唔系开头就系升起嗰啲字系写中文噶，系嗰啲歌词系啦， 系啊， 跟住李克勤唱系嘛？ 系，跟住唱完先开始啊，同佢 唱完散场啊！ 系啊， 啲凳割烂晒已经 ，OK。Anyway， 系啦，唔系 CVP 好劲嘅，咁事实上你睇翻 New Hope 咧，一出场咧，佢唔需要念住阿甄子丹嗰句咁嘅咩 都打唔中啊嘛。 咩嗌咩？ 咪同佢在啊！ 唔记得点念啦吓。 CVP 系直接 咩 ？I'm one of the force。 跟住佢係同埋 RDD2 呢就咁喺條走廊裏面人哋一個 crossfire 喺度踩咁射有條友係咁掂行掂過㗎嘛 係 係係呀勁呀 CBBO 係囉 人裝咗程式嚟已經本身 唔知總之勁過甄子丹 OK 係 OK 好又記得睇可能冇啦 係呀差唔多係 冇啦咁下個禮拜呀咁記得睇啊，咁會唔會睇啊？殺神裝逼睇啊嘛，大家睇啊嘛。 睇。 呢個都會睇，好。咁大家奇洛李維斯啊，今次又有幾騎呢啦。 唔係，佢近年係呢套翻身嘅嘛，球。 係，但係我覺得佢嗰個打個方法好怪㗎嘛。 哦，唔知係抽筋咁㗎嘛，成個。 抽筋㗎，近距離但係又好怪㗎嘛，零距離射擊嗰零距離其實乜都得。 唔係，佢成日都係向住個頭射，但係啱頸隔離，跟住真係咁喐咧，跟住又向住個頭射㗎嘛，要。 係啊，好笑㗎，真係。咁睇下今集又如何啊？唔知乜大家覺得佢打得好勁啊？我睇真佢個打我好。 哦，唔係，佢打就唔係好勁，佢開槍嗰時好型啊，真個 pose 係。 哦，係咩？唔係啩？佢個 pose 好型。我都好 似。係啊，唔係佢喐嗰時咪唔好睇咯，即係你見到佢喐嗰時唔好睇嘅，但你拎住支槍嗰個 pose， 如果佢 如果係張相嘅話就 OK 咯。 係啊，如果係張相嘅話就好型嘅佢個 pose。 張相係，一喐就好笑咯，我覺得。 係啊，走窒嘅佢一喐就。 係啦，唔掂嘅。咁啊，睇下今次會唔會有咩改善啦 ？OK。啊，咁你話故事我就覺得幾好睇嘅 ，John Wick。 咪爽啲囉唔使講咁多廢話嘅其實就。 冇廢話嘅係啦打咁就係啦。咁睇今次佢呀。咁你我驚佢今次變咗講耶穌就慘啦大佬。 係多嘢講快仲衰喎。 好搞 壞一套戲。 快啲打。 唔係因為有摩肥人做呢就舐嘢㗎，大家有冇啲咁嘅感覺？ 好多耶穌講啊，摩肥人。 係啊，我驚會咁啊。 佢突然間呢耶穌上身咁不斷係咁講。 係好大。 咁係變咗 Constantine。 唉，唔知到時睇啦，到時睇睇下禮拜點啲出。好嘅。咁同埋記得頭先講過啦，今個禮拜三係做呢個 Legion 㗎嘛，係咪？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今個禮拜三做。咁啊係啦，咁都應該網上有得睇。佢好似又係一夜抌曬咁多集出嚟嗰隻嚟㗎嘛。定係點樣？ 唔知喎。 一夜好多集嗰啲係咪？就係嗰啲咁嘅做法係咪？係啦。咁到底睇下 X 教授個仔係點樣精神分裂，跟住分裂咗唔知幾多十個人格，而每個人格都係有佢嘅超能力嘅，唔同嘅超能力嘅，咁一個都叫 Legion 軍團。 喂，一向 X 教授仔都好勁嘅，講。 係個橋係得，但係佢拍成點唔知啊嘛。 係。 佢可以好悶嘅，大佬。 哦，咁佢唔顯露啲超能力，就咁齋拖可以拖好耐嘅。 係啊，我都驚有機會悶，因為電視嚟嘅啫嘛。咁睇下到時點啦。但係我有興趣睇，都有興趣睇啦。咁等多幾日有得做。OK， 大家記得。OK， 咁下禮應該我哋都會講下呢套。OK。好，咁好啦，大家睇下今個禮拜我哋介紹嗰扎嘢先。好，冇啦，冇咁嘅講 email address 啊。首先明謝翻咁多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咁佢講 email address 係 tatsuku.sf@yahoo.com.hk。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大家回信。咁我哋轉個頭會擺上 myautocast.com 就同曬快411。咁同埋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b.com、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就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頭先嗰啲更新咗之後呢，大家去呢個香港播放啊 ,castquare.com 亦都會隨住更新㗎啦。咁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就要去 record 先啦。咁 under record 先會搵到我哋節目嘅。咁星期一就會有新嘅一集㗎啦，加班。好，咁呢大家記得呢就支持我哋嗰個專業啦，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動 sci-fi all the way 嘅。咁另外大家記得加我哋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是、facebook.com 斜動 groups 斜動33926127663 嘅。33926127663嘅。咁大家亦都如果我哋有新嘅 YouTube 啊，大家記得去貼啊。咁有時咪未有啊，係咪 係。 新啊係啦。咁不過我哋之前好似剪輯咗有一個短版嘅講嗰、那個嗰、那個叫咩 ?Arrival 叫咩，就係、是、叫做天殺二降之類嘅。 係。 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因為嗰啲短版似乎就啱啲網上嘅朋友嘅。係啦。咁如果吸引到佢哋，可能佢哋都會聽下我哋長版嘅節目㗎嘛。係啦。咁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嗰個嘢幫我哋。好啦，咁我哋網上唔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后期制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 拜拜。